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2月9号星期六晚上的10:10，今晚除了小弟神驱之外，还有黎牛都响树。 喂 ，hello，你好。 咁啊，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嘅。咁啊，今日咧就即系即将踏入呢个初七人日啦。咁啊，同各位益友咧拜年先，恭祝各位益友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嗱，最紧要今年搵多啲啊！ 恭喜发财啦！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嗱，电话热线咧全面开放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吓。咁啊，今晚咧我哋都哇，即系冇开一个礼拜话题咧，相当之咁丰富啊！即系希望我哋揸紧时间咧，都要因为要接听益友电话嘅吓。咁啊，依家咧先嚟一节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啊。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咧就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下周中期咧气温逐渐回升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吓。咁啊，即系。过年喎，黎牛有冇去边度玩啊？你 冇喎，好宅喎。 啊， 冇喎，好宅喎。 你 屋企煮嘢食喎。 哦，咁样啊。喂，今晚咧，喂，首先个六合彩有冇买先？ 哎呀，唔记得咗添。 唉、哎，你唔记得咗今期啊二中啦，19、29、39、49啊，加多个一同34，咁啊六注中啦。 吓，19、29、39、49，仲有咩啊？ 中了一同34， 哦，好在啫，我买都应该唔中啦，呢啲 number 20蚊都冇啊！如果我买， 嗱，你头尾数嘛，一同49就跟住逢九买，逢九买咧中5个字啦，都中3奖啦。不过喂，3奖1,2000几注中啊，派最低派咗19200嘅阴公。 咁你有冇中啊？你讲到咁容易买？ 我冇，因为我唔买六合彩嘅，因为 你唔买六合彩嘅， 我买嘅，我买百家乐嘅。百家乐中呢个19000二个六合彩好多啊！ 啊，咁啊系， 你推铺你已经喺度啦，19000。 系咁啊，呢啲大饭都大财啊嘛，大财1亿啊嘛， 大财睇你咁咁推嘅啫，不过佢限量嘅。推都系限你300万1注嘅啦，啊，咁啊，好啦，嗱，咁啊，记得各位益友咧打电话嚟咯，如果有咩嘢想讲就吓，咁咧今晚咧郁敏咧就系、是、举行首场嘅呢一个郁敏栋笃串啊，啊，听日我都会睇嘅，我就睇初七嗰场嘅，即系礼拜日嘅吓，咁啊见到话即系现场咧都即系我见啲益友影出嚟咧都即系满座嘅，同埋系。星光熠熠嚇，又有呢個前財政司司長啊曾俊華聲，同埋咧新民黨嘅主席啊葉劉淑儀嚇都有去捧場，咁啊好犀利啦嚇！ 咁幾好喎嚇！ 哇，呢啲又勁啊嘛，星光 熠熠葉劉喎、啊，呢個薯片喎、 啊，係啦，嗱呢啲咧展現咗一樣嘅氣勢，就叫咩咧？和而不同啦，係咪先？ 係，真係。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鬱敏都有喺阿薯片面前係嘛？咪有掃台噶大佬， 係、哎、搶佢啲嘢撕啊嘛，好似啲文件啊。 財政預算案嗰次，喂呢啲咧就係、是、即係嗰、那個嗱阿薯片又有風度啦，係咪？知道喂鬱敏作為一代議事，佢係應有嘅責任嚟嘅。咁啊，即係呢啲咧都已經係前塵往事啦，係咪？嚇都過咁多年啦，咁人哋又唔會擺個心嗰度噶嘛。嗱呢啲好嘢真係。即是展现一种和而不同的风范啦，啊！ 唔系啊，薯片都好多嘢喎，好似系咪俾人掟个鸡蛋啫？ 薯片俾人掟咩鸡蛋啊？ 有冇啊？鸡蛋定系饭盒啊？ 嗰个系阿当捞争嚟噶，嗰个系。 嗰个当捞争嚟噶，哎呀！ 听日初六啫嘛，系唔好意思。 我哋你头先讲我冇听。 唔紧要，讲定先，我哋初七人忍唔开麦嘛，我哋唔紧要。预祝各位益友啊，喺呢个人日咧，就人人都生日快乐啊！ 佢有眼布先嚟嗰张图 啊？咩啊？ 眼布先嚟嗰张图， 嗰个 ATV 啊 ？ATV 嘅生日快乐。 啊，喂，即系呢家新春都得啊，即系有阵时咪你放得假咧，放多几日咧就唔记得啊。因为依家咁样咧，喂，我唔知你开工未啊，黎牛。咁因为通 我 常 开咗啦，我礼 你 拜五开咗工啦。 唔系，因为你呢啲咧就唔同，因为你咧系呢啲叫做中层啊，嗰啲管理层啊，中高层啊，所以咧净系放 顶 你 红 个 日嘅 肺！ 就你系，你明唔明啊？吓， 你继续吹。 所以我哋呢啲基层放到礼拜一。 机 场福利系啊，你讲去街市都有嘢买啦，你就想啊，真系 咪街市边话俾响街市嘅基层啦？呢啲嘢咧有个黑板印象啊，黎牛唔啱嘅，知唔知？边话俾街市嘅 街 基 市 层？ 系中产啊！我顶你啦， 街市都好 模 吸 糊 水 啊！条 啦， 界线而家 啊 好模糊啊！条界线 吓，条系啊，好模糊嘅吓。嗱咁啊，嗱记得大家进场啦，依家咧。阿 Yolanda 讲啱啦，因为咧，嗱，郁敏咧同阿薯片咧之间咧，因为基于个公义啊，嗱，郁敏嗰个嘅议会抗争系基于公义啊，嗱，大家记住一样嘢，就中间佢哋咧冇私怨嘅成分嘅，嗱，所以咪会可以即系变咗前尘往事啦，嗱，如果一私怨咧就唔得噶啦，你知唔知啊？一私怨咧就变咗系冇朋友做噶啦，啊，嗱，嗰种所以咧公义嘅呢个系好嘢嚟噶。啊，值得學習嘅呢種係，唔係吹水㗎呢啲嚇。好啦，咁我見到咧，嗱兩台咧都已經係即係，因為依家我哋要兩邊計數，你 兩 知唔知 台，一二台直播， 因為 大 依家我 event 哋 會咁。 嗱，你 Facebook 咧，我真係想講，即係我都唔怕講嘅，因為你都打壓我啦。喂，你咁嘅駐西伯格，喂，真係正駐西嚟嘅。你又系咁打压我哋嗱，又唔派俾啲益友睇，喂，揿埋通知啊，都可以够胆死唔弹出嚟嘅。佢要直头咧系点样先弹出嚟咧？原来啲益友话翻我听，佢话要喺我个名隔篱嗰度咧 click 翻咧个掣咧，系要直头系弹 notification 啊，即系我每出一个 post 咧，佢都有推播咧，咁先至即系直头我一出 post 咧，佢就喺嗰个手机度弹出嚟，佢咁先至收到嗰个通知啊。咁 系啊，佢要你俾钱啊嘛， 唔系，但 佢 系 想 我 你 哋 俾 你 钱 知 啊嘛， 呢啲个人嘅用户系冇俾钱嘅功能噶 系 嘛， 啱。 咁你即系焗我走，你根本上系焗我去 YouTube 嘅，你基本上都好嘅，去咗 YouTube 之后咧，我哋嗰个嘅受众系真系广泛咗好多噶，呢个系事实嚟噶，咁亦都喺度咧就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啲益友咧系帮手，去 YouTube 嗰度咧，大家记得系点击嗰个订阅。同埋揿咗嗰个嘅钟仔，你揿咗个钟仔呢，我哋重温同埋直播呢都会有推播嗰个通知嘅。咁如果唔揿呢，就会冇嘅。咁希望大家呢就系、多多支持啊！最紧要喺 YouTube 嗰度订阅，嗱、呢个好紧要嘅。我哋呢亦都好欣然咁宣布呢，就系、是、我哋嗰个嘅本土台个频道啊，就已经系去到16,800位嘅益友呢订阅咗啦。啊，咁啊，我哋希望 16,800， 系一 一 万 六 六千 百 八 好 啦， 意 哇，好意头啊！ 买盘吉啊，16,800好意头。 咁希望我哋可以即系一路咁样升上去啦。咁啊，希望大家多多订阅，多多支持啊！唔使钱嘅呢个系。 年底可唔可以见到38啦？ 哇！做咩你讲好似恒指咁啊？ 系啊，恒指咁咯，睇高38。 唔系呢个真系好紧要啊！你因为喺 YouTube 嗰度咧，事实上系我自己试过订阅，都系会收到通知嘅，嗰个系真系好准嘅。你 YouTube Facebook 有嘅，头先我都有弹出嚟。 系你都弹出嚟，咁所以咧喺希望大家喺嗰度，我哋逐渐咧就系嗰个嘅频道咧就喺 YouTube 嗰度发展。咁 Facebook 咧我哋都会保留作为一个交友嘅平台，咁啊最好啦啊，即系分翻工两样嘢。屌你唔派俾人睇，你冇得办法啫。 Facebook 嘅文字多啲咯， 系啦， 相片啊咁样样咯。 系啦，相片我就唔去 IG 噶啦，因为我唔靓仔，又唔系疆图，系咪？就唔使啦吓。 唔 系 IG 你都要发展嘅喎， IG 发展咩？有 其实 咩 都值 市 得 场？ 嘅，因为你都系揿个掣啫嘛，两边 share。 OK 吓， 系啊，因为你我哋都系觉得 Facebook 都系迟早都系玩完嘅嘛，总有一日。 咪佢依家开始衰落紧啦，你都唔派俾人睇，喂，你谂 因 下 为 留学生几 佢个 惨 人 啊？ 都开始衰紧啦，你明唔明白？ 喂 衰咗好多年。 喂，佢出阿游学修阿修哥出个 post 修哥啊，真系唔系嗰个阿伯嗰个修哥，唔系胡峰。 喂，阿修哥出个 post 啊，一个钟头得几个 like， 你点搞啫？系咪先？即系你要佢唔俾钱嘅话，即系佢唔派俾人睇，冇人睇到。即系你下下要靠人揿入去，边有咁得闲揿入去啊？啊，即系所以呢个网咧，即系有啲人话叫人咧唔好话搵姜涛代表靓仔，因为佢依家好红啊嘛，你明唔明？ 佢即系一个靓仔嘅指标嚟 啊！依家咪，因为依家话即系中意呢啲咩鹿晗啊、姜涛呢啲啊，为之靓仔啊嘛，即系啲人觉得啊，唔系我觉得啊吓。 喂，嗰、那个字真系鹿晗噶系嘛？ 鹿晗啊，嗰、那个晗即系吴晗个晗啊嘛， 即 系白骨吴晗啊，嗰、那个晗咯。 系啲大陆人改名都真系好得。 即系仲要广东人好少用个晗字， 好避忌。 唔含啊嘛，即系想点啫？即系唔含咪唔含咯，吓！ 真系冇话广东人含吓，个字用得少啊，吹字都用得少啊嘛，系咪先？ 吹字用喺姓氏又多，吓用喺姓氏会用， 系、 啊、 咯， 用喺名就唔会用吓。啊吹咩啫？系咪先？ 百家乐嘅啫，吹 吹啊！唉、啊哎，真系唔含啊！呢、這、一个嘅仲有一个鹿晗嗱，鹿晗依家最兴噶喺大陆。 鹿晗吓，系咪成日去咗曼联影相嗰个？ 啊，去影相嗰个咧， 嗰、那个嗰、那个女士， 个即系依家咧，嗰啲大陆咧称为娘炮啊，呢啲叫做吓。 啊，娘系即系。 梁是梁梁就是梁的梁 啊是梁是梁 炮就打炮的炮这个叫梁炮、啊、不是这个乱这么解的但是是那个字来的、啊、 大概都是这样的我相信 是那个字来的那个意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两个字组合埋成为词语、啊、今天喂今晚话说都很多东西讲的咁啊，即系首先咧，就即系总结一下嗱，即系年宵啦，系咪吓？即系过去嗰一个礼拜就搞即系行花市啊、年宵啊咁样。咁啊，即系全香港啲政党咧都全线系暴跌噶啦，嗰啲筹款数字。但系咧就要讲下呢个热狗同埋城邦牌，即系特别好笑。 呢个系嗰个统计嗰个报表系冇出嚟嘅， 系啊冇又 唔入流啊！喺呢个本土台报道弱势， 系啊，因为不入流咧，我哋要报道下佢，因为捞 TV 已经无视咗佢哋，已经唔当佢哋系一个板块啊！咁唯有咧，咁我哋你知啊，我哋最关注弱势。就是專屌我哋嗰啲咧，就講多啲嘅，你知唔知啊？即係驚住佢哋冇報道啊！因為個社會都唔報道佢哋啦，已經。今日過嚟睇下佢哋啊！ 唔係你睇一睇，又會上去文匯大公啊嘛，有曝光率咧。 即係希望，即係嗰個益友係咪阿陳廷佳睇到就恥笑下佢啦，可以係嘛？啊！咁啊，話説咧，呢一個嘅熱狗咧，就喺呢個花墟嗰度搞年宵啊，係咪？咁啊，哇！真係犀利喎，佢哋就即係維持咗兩年咧，都係嗰個結界喎。咁當然啦，佢哋又係繼續咧，即係維持咗嗰個倉庫翻啦。嗱，呢個咧就係殘秀嗰個嘅圖片嚟噶嚇。嗱，呢個咧就係花墟完咗之後咧，開始執貨啊。 啊 ，OK。但我見到佢哋咧，其中係有用信封嗱，呢個係殘秀嘅嚇。OK。殘秀。 信封盒啊。 咪用信封盒。 因为点解要顺丰盒？你知唔知啊？ 点解咧？ 可能佢嗰啲淘宝货咧系顺丰寄落嚟一箱箱，咁啊用翻嗰啲盒系好合理嘅。 啊，真系环保啊！嗱，即系一般我哋啲市民咧用淘宝啊饮喜茶咧，嗱冇问题噶，我觉得系，因为一般市民啊嘛，我哋系。 嗯。 喂，但系热狗经常系将佢哋嗰道德标准提升到鬼柒咁高噶喎，大佬。又用淘寶又話通匪啊！屌你老母，一陣間又話用支付寶咧，又話投共啦！嗱，你哋自己中曬呢啲回力標啦，係咪先？你連個箱都係順豐提供， 即系好想问啲牛皮胶纸就系 即系 咪 点啊？ 遮咗佢 黐咗佢嘛？唔系有句谚语啊，华人有谚语叫咩咧？叫宁俾人知，又莫俾人见啊嘛！你都俾人明知你系淘宝噶啦，你又仲要整个顺丰嘅盒，我都惊死人，你唔知嘅系咪先？ 唔系，因为佢用翻嗰啲麻包袋咧，嗰啲顺丰咪有啲麻包 哦， 袋 系啊， 乜嘢嘅，咁咪仲好，佢又要拆箱箱出嚟， 即系嗰啲集运嗰啲麻包袋啊，唔系用 系 箱 集 嘅 运 吓。都得噶，其实咩一袋袋咁称走咯，系咪？你肉酸啊嘛，残皱吓，咪你闹我冇所谓嘅，过年你搵人闹中意系嘛？我哋耻笑下你啊。咁啊，跟住咧呢一个嘅，嗱有啲益友咧就犀利啦吓，我见你啲好有搵嘅就系咩陈云 pair 牌， 因为买咗啊， 有人买，我怀疑啊嗱。依家咧嗱，有啲嘅益友咧就去即系影咗相啊！嗱，好犀利喎！你睇下佢嗰啲 喂，睇下先。 嗱，喂，好劲嘅，有好多八宝嘅呢度吓。镇宅石咧就30蚊一粒，健康石就几多钱啊？就80蚊一粒，哇，犀利啦！都系咁嘅样嘅啫， 所以觀音痴咪仲有個係 观音签咪40蚊一支， 哇！真係 收费零，我知咩叫收费零啊？打 屌 电 肺 话， 灵啲 屌 friend， 肺灵，收费零啊，40蚊一个，小葫芦就90蚊， 喂，嗰啲石先离谱啊！喂， 吓，嗱， 嗰啲石春， 嗱，嗰啲咧石春咧，话说咧，嗱，有我哋 云 有位益 石啊！ 友 喂， 咧，就叫 晨 陈 云 大 开 文。 光啊！ 陈大文咧就好犀利嘅，佢啊喺个网度咧揾晒佢哋嗰啲货源啊， 我知道喺边度入货嘅， 系 啦，阿大文兄好犀利嘅，嗱佢就知道晒佢哋边入货噶，我一齐睇下咯。 哎，好啊，好啊， 嗱呢一个咧，嗱呢镇宅石啊，30蚊一嚿咧，原来咧就系、 喺金鱼街，好似1蚊一嚿都唔 唔系啊！ 知使 人哋嗰啲摆鱼缸底嗰啲咁啊，接啲咁嘅撚屌嘢，摘住水草嘅佢挣扎。OK，咁啊，喂，原来淘宝就买一套三粒咧，就1蚊一套，即系1蚊3粒。 系喎，包运费添喎，应该 呢、這个未必包邮，佢要买大 系 量 嘛？ 啦。 大量啦，佢而家佢买咁多，咪大量咯， 都 咁 多 大 摆 都大量啊！ 大量咁运翻去仓库翻。 喂，一套三粒，即系3毫至1粒。嗱，我当佢3毫3啦，系咪？喂，佢卖30蚊，你咪即系咪 一百 毫 倍， 3蚊30， 一 一 百 百 倍咯， 倍，一百倍， 90倍， 90倍啦，系啊，当90倍啦，3毫3，系 公 咪？ 道啲啊，我哋啊， 啊， 九 公道 啊 啲啊，嗱，90倍嘅利润，哇，真系犀利啊！ 经过陈云开光， 经过 好心要揾只股票嚟开光啊！升90倍，大佬， 话升90倍，你几犀利啊？喂，嗰阵时真系走宝啊！嗱，即系同阿依家先讲啦，阿林日希啊，林老板，你嗰阵时揾阿陈云根我帮你只股开光，升咗100蚊以后啊！ 100毛变100蚊， 唔系咩叫100毛，100蚊啦、叫，啊犀利啊！呢、這个石春咧就90倍利润，OK，咁啊仲有喎， 仲有啲咩？ 佢呢个葫芦啊，嗱呢、這个葫芦先犀利，小葫芦咧就90蚊啦，系咪？嗱、原来又系淘宝货嚟嘅，你一个山东啊！山东嘅聊城咧就卖几钱咧？就天然葫芦啊，就呢啲咧攞嚟玩嘅吓，小葫芦挂件3蚊嗱，即系咧其实陈云咧都好犀利嘅，系一般佢都 mark up 30倍到啦，因为佢卖90蚊啊嘛，呢、這个卖3蚊啊嘛，咪30倍咯，即系 喂，我想问陈云嗰阵时咧，有一集咪有个节目咧，有巨款捐入去嘅， 啊系啊，好似话800蚊噶嘛，系啊。 几多钱啊？个巨款系 佢18000收市，80000货金，系 八 嘛？ 万货金即系除翻30，差唔多，可能真系有个傻佬俾2000蚊嘅，佢嘅八水率系30倍， 即系督大三倍系嘛？ 哎呀，计到佢轨迹啊，开始。 嗱，3蚊，佢就嗱就卖90蚊 ，OK。咁啊嗱，大葫芦咯啊，大葫芦哇，犀利啊，大葫芦1888嗱，即系够孔二头。啊！嗰啲友仔攞咗4000蚊咧，就即系贡献俾佢啦，就1888啊！嗱，咁啊大文兴又搵到咯，嗱犀利啊！净高咧就45厘米啊！吓、啊， 哇， 搵埋 嘅， 嗱、啊、人哋搵埋嘅，好公道噶吓、啊、，OK 一模一样，一鸠模一样噶吓、啊，直头系你大家睇下可以吓、 啊， 都系咁嘅款噶啦 ，OK，OK。 Okay? 就人哋买96蚊喎、啊，原来。 哎呀，咁啊呢个 mark 咗20倍啫喎。 96 倍唔够啊！呢、這个 1888除96系几多咧？哇，系啊！嗱，黎牛真系犀利啊！果然系呢个中高层嘅管理层，一计计到系20倍。 啲话个关公都唔使1888啦，落去上海街。 咁佢咧就依家咧呢个喂，一贵一制啊！如果你96蚊再乘30咧。就3000銀制噶啦， 系，所以佢掹 入去，啊呢个咧抵噶啦，叫做你知唔知啊？掹入啲20倍，啊犀利啊！呢个就系咁啊，卖1888啊，咁啊即系喂，好多人都已经系即系揭发咗噶咯，呢啲嘢系，喂佢仲有好多噶呢啲咁嘅货品，真系唉，好犀利啊！ 啊呢道嘢真 系 好嘢， 系啊，大家。大家都逃噶啦，咁佢逃得真系更加之犀利嗱。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嗰啲舊年啊，舊年你記唔記得咧？佢咪有啲合和二仙啊，拎咩咩門神啊嗰啲乜嘢嘅？啊，咁啊，今年都仲有得賣，即係上年賣唔曬嚇。咁啊，仲 清貨價咁樣。 嗱呢啲咧，仲有嗰啲財神啊，賣80蚊一張啊，去匯豐銀行有得攞啦，係嘛？恒生年年一排财神到嗰张啊，金色嗰张咧， 啊见到见到，喂原来10蚊啊，买咗几只？ 原来经过佢开光值80蚊嘅呢啲， 哇80蚊， 系啊，即系佢可以去翠华嗰度咧饮餐茶噶啦。 佢哋开始向嗰啲风水摆设嗰啲发展喎，嗰道嘢真系 啊，即系嗱佢咧。去年咧咪有個最嗱，舊年最出名的一個產品係咩先？陳文啊，考下你啦。 啊，嗰、那個叫做戰鬥碗。 係啦。啊，考你唔到。嗱、啊，今年咧佢又有嗱，舊年咧我哋咧咪踢爆佢嘅嗰個碗，即係上次已經踢爆咗啦。今年咧就唔買戰鬥碗，就買呢一個咧叫做堅強的飯碗啊嘛，即係堅強碗啊。 堅強碗啊！ 即 係 呢個叫魚仔碗啊，佢嘅稱呼叫做 OK 啊。咁呢個魚仔碗咧，嗱，即係陳大文真係好嘢，佢咧淘寶專家嚟，知唔知啊？ 又揾到， 又揾到個貨源咧。哇！嗱，我考下你幾多錢啊？呢只碗 啊，好似係咪上年講過，大概係6蚊到啊？ 6蚊、 三蚊啊？ 3蚊啊？嗱，一開股啦。 唔係喎，佢要賺60倍嘅喎，咁唔得。唔係喎，佢要賺30倍嘅。咁应该都系2蚊啦。 啊，近磅啦！啊，就1.71嘅，啊，犀利！一个嗱一模一样噶鱼仔碗啊！嗱呢个包唔包碟咧就唔知，应该唔包嘅。啊，即系呢一个淘宝啊，佢应该咧嗰只羹、嗰只匙羹同埋嗰只碟咧就唔包嘅，就净系个碗咧就1.71。啊！所以大家咧，如果唔需要去开光咧，就咁啊可以自己买都得噶，去淘宝嗰度吓。即系一般咧都好多，即系你买喂大佬几廿蚊，你买成箱翻嚟都得啦，系嘛？ 系，所以佢一路都系择货咯。嗱呢啲起码买100只嘅。 哇！但系佢咧咁样喎， 包运费嘅话， 阿玲啊，喂，佢买一只就抵翻晒噶啦，你谂下系咪？ 系，诶，买一只，诶，买3只啦，如果系3-4只啦，30倍啊嘛，咁 啊。哦，系啊，买3只佢就可以，即系佢买一，佢唔惊择货嘅喎，佢除咗有嗰个存仓嘅成本之外， 系， 因为佢可能系上年已经 cover 晒噶啦，嗰啲钱系。 系啊，净系存仓成本啫嘛。 存仓啫嘛， 佢运输都系啲手足帮手， 个波位都悭翻嗰啲嚟嘅，应该都 即系又抌心口系嘛，又叫人 系咯， 帮手，OK， 唉。 啊嗱，呢啲咧就系、是、啊犀利啊！呢啲咁样嘅淘宝货物啊，有张犀利啊！呢、這个又文财神，喂，佢仲有个叫做犀利，佢叫武财神 系啊，文武财神啊嘛， 啊，文武财神啊！就系呢啲啦，OK 嗱，嗰个行海二仙，今年仲有噶，呢、這个行兴二忌啊，我哋都记得噶，呢、這个行海二仙啊 ，OK 嗱，就系嗰啲嘢啦，吓、啊，咁啊嗱，大家见到咁多淘宝嘅产品啦，系咪吓？咁啊，相信啊，大家都唔会认为呢啲系佢自己出产嘅产品嚟噶，系咪先？都系淘翻嚟噶嘛，咁啊，但系咧，有只傻婆啊，懵婆咧。啊，好过瘾喎！讲嘢即系闹我嗰个啊，嗱，依家睇下佢闹咩喎？吓，因为有条懵婆咧，就即系撩交嗌啊，喺呢一个初三赤口嗰日 开嚟睇下。 啊，我哋依家一齐开嚟睇下。咁呢个嘅嗱，大家睇到呢个残秀啊，到底佢讲咩咧？嗱，橙洲嗱，佢又好過癮嘅喎，佢鬧我咧就唔 cap 我圖喎，佢又 cap 我 Marco 喎嚇，即係佢專登要挑引啊 Marco 嘅嚇。咁佢講咩咧嚇？佢就話造謠生事嗱，依家講埋嗱，我哋咧批評你咧，橙洲就唔係好似你咁啊，我哋批評你咧係會講埋引述埋你個懵婆噏乜嘢嘅嚇，個造謠生事啲垃圾咧。啊，就唔抵得国师扩展营运，有自己档，有自己产品，喂，嗰啲唔系佢啲产品嚟啊，大佬，嗰啲淘宝嚟噶，懵婆，咩叫自己产品？自己出产嘅，你就自己嘅产品啊嘛，点样自己产品啊？你懵捻咗啊？自己产品残收费，又话受大众欢迎，受大众欢迎唔捻使卖2年啦。屌你个老味，啱唔啱啊？个明明好事都要诋毁他人，点样诋毁你啫？吓，啊咩新正头车公零签就警告人类无害自人自害，呢啲人好自为之啊！讲紧你自己啦，屌你个老味，你自己真系出求签嗱，法国佬咧就已经上年打个电话嚟踢爆你噶啦，你走去车公庙求签咧就抽剩3支嚟到去求，屌你老味，你成个签筒几廿支签，抽剩3支嚟到再求。呢啲叫求签咩？呢啲咪叫求签？呢啲叫自编自导自演，完全都唔诚心嘅。边人咁样求签啊？嗱，快哥已经踢爆你有人证啊！你唔好唔认啦，零签大佬，神仙都唔保佑你啦，咁样求签嘅咩？不如掹剩一支喺度揈一笨柴。 唔系掹剩一支啊，系可能80支签都系上上签啊，都系同一支啊，即系好似嗰啲啤牌咁，成副啤牌都系红心烟咁嘅啫。 即系掹剩晒全部咧，剩翻嗰全部都上上签嘅先挤落去。 系啊，咁就得咯。 即系唔该你啦，陈秀慧又话咩好事都要诋毁你？喂，点诋毁你啫？喂，你自己系咪你自己讲系咪陈云根系唔系自己投一档翻嚟？都唔投你隔篱，都唔摆喺你隔篱头，又唔摆你又寄埋，系咪唔想俾你抽30%啊？好明显啦，仲唔系分裂？呢啲唔系叫分裂啊？叫咩？唔通叫统一啊？你啲傻閪嚟嘅真系！你话俾我听，呢啲唔系叫分裂，唔系分开搞，唔系擘开搞，系叫咩啊？唔系分裂叫咩啊？点样样系造谣生事啊？傻閪，啱唔啱啊？即系你批评啲咩啫？喂，我哋依家呢啲叫造谣生事咩？你系咪同陈文根擘开搞先？佢有佢自己一档，自己赚翻，自己都唔捻益你，系咪？唔捻帮你供楼，唔帮你抽30%，屌你呢啲喺度嚟夹夹咩啫？大家基于个事实去讲，冇话造谣噶，有晒证据出嚟都系造谣，系嘛？你估你阿八婆？屌你老味，真系翻去筹钱供楼啦！今年你嗰啲咁嘅所谓狗。嗰啲咁嘅狗族啊，狗族兄弟啊，走去选区议会啊，你科唔科水啊，八婆讲嘢，咪又系叫郑松泰揞钱，你肯揞咩？科水啊，俾阿黄少健去选啊，选匀头堂啊，科水俾呢一个 个柒头叫咩啊？去屯门嗰度选啦、啊！你最叻搞鸠我啲益友嘅啫嘛，悭啲啊！你选举嗱，我哋今年一定咧加强监督你啊，因为今年系选举年，啲政棍咧开始咧出炉噶啦。因为咧一选举， 鬼门关大开。 系啊，一选举近了咧，嗰啲咁嘅政棍咧就好中意咧讲人话噶啦，讲啲选民咧中意听嘅嘢噶啦，大家千祈唔好信啊！我哋一路踢爆佢，今年一定会加强嗰个岗位，紧守岗位，一路踢爆呢啲政棍，特别贱嘅就系你热血公民。屌你都怕咩讲啊？话人哋屈你屈你乜嘢啊？屈你乜嘢啊？扩展营运，扩展营运点解？嗱，好简单啫嘛。你话佢扩展营运，点解佢唔用你排头啊？点解唔挂热血公民啊？丢你老味，戆捻鸠嘅你都，呢啲唔系叫分裂啫嘛，捻嘢。 呢啲系分道扬镳啦，好明啦。 你分道扬镳即系分裂啦，分道扬镳就即系一个即系褒义啫嘛。点？ 系真系分裂啦，真系分，即系意思都系一样啦。 喂，大家嗰个所谓诠释个 interpretation 唔同啊嘛，系咪先？喂，分裂系咪？有人就可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又得，学似你咁讲啊，分道扬镳又得，系嘛？任你讲啊，呢个系。但你总之个本质就系抹开咗嘛，嗱个本质系一样嘅，系咪先？就唔好话人造谣，你八婆系咪先？喂，你层楼按捻咗有冇造谣啊？你回应下啦，呢啲唔够胆回应，屌你老尾！嗰层楼冇你个名啊，揾你个名嚟借钱啊！屌你老尾，揾你喂，你层楼冇你个名，我哋上年踢爆咗啦，你出嚟啊！你出嚟回应下，陈秀慧。讲咁多嘢，点样造谣生事啊？回应一下啦，你照一层楼，屌你老尾，真系唔好成日，你唔好撩我啦，收皮啦去。你搞阿 Marco， 搞 Marco 做咩啫？嗱，唔好撩我啊，真系多鸠鱼啊！你都我已经唔提你噶啦，呢个八婆又弹出嚟做乜捻嘢啫？搏咩啫？特别贱嘅啲人系啊，你揾个人出嚟戒票，戒啊黄德源，戒我哋益友，不知所谓。嗱，咁啊，总之咧，呢班友仔咧，嗱，你再讲咧，我继续讲嘅，冇所谓噶，大家斗讲，大家唔同嘅平台系咪？睇斗多人啫嘛。啊，因为我哋咧两个台加埋咧，就已经直播啊吓。就 Facebook 有650位益友听紧，咁啊 YouTube 嗰度咧已经950加埋咧，即系已经有几多啊黎牛？ 啊，即系1600啊！真系无啦啦嘅计数，真系要 咩一时捞唔到啦，已经有1600位益友听紧啦，咁啊好好嘅，大家都系咪先？大家唔同嘅平台，你又可以喺度嚟做嗱，我成日都挑战佢噶，你拣一个时间同我喺同一个平台嗰度斗做斗人多，我输俾你，我收皮。我成日咁讲噶啦，你攞个时间出嚟啊，几多点都得，边一日都得。嗱，大家斗多人，如果我输俾你，我收皮。屌你真系，又话我造谣，唉，唔使讲啲嘢噶啦，发癫揾第二个啦吓、啊。好啦，咁啊，即系佢哋啊仓库翻啦，系咪吓？翻晒仓库啦，呢啲咁嘅嘢已经好啦。咁啊，跟住咧。又唔止佢哋噶喎，泛民咧就喺呢个维园搞年宵，热狗就喺花墟咁捻梅啫，系咪？就梅个梅菜坊啊，真系呢个咧，唉，好old school 啊，呢啲真系。好啦，咁啊，泛民咧就喺呢一个维园度搞噶嘛，系咪？咁啊，呢个捞 系噶，咁多年都系 捞 TV 咧就帮佢哋啊搞咗个嘅成绩表吓。咁啊，咩成绩表咧？就是说原来呢这个泛民的政党全线暴跌、啊、那个的、那个筹款额就、啊、跌得最多的呢就是当然啦这个跌幅我们都不满意的我们都还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去下跌的、啊、即我们当然是会继续努力在这个台上踢爆这班政棍啦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一个都挺鼓舞的作用的啦因为他们都跌得很金的其实是。吓、啊，好金下噶啦，咁样跌法系。咁你睇到香港众志咧，就自从啊泡沫化之后咧，佢哋就嗰个筹款额啊，由旧年嘅78万咧跌到48万。 哦，差唔多。 吓、啊， 咁佢哋 冇咗好多啊， 跌咗四成。嗱，佢哋会咧就 四成 因为咧佢哋就冇乜文化又真嘅。嗱，我 show 啲佢哋啲口号俾你睇啊，嚟牛笑死你嘅真系。 好啊。 嗱，咁啊，香港众志咧，嗱，呢个佢哋嗰摊档啦，吓。嗱，左手边呢个就罗冠聪啦，花名叫罗三七啦，吓。咁啊，嗱，你睇到啦，香港众志就今年不再，跟住就做港珠，即系咩咧？即香港眾志今年不再，即玩撚完啦！你香港眾志，我一隻做港豬咁，系咪咁？即你嗰個標點同埋個段句係做得好曳咯，你咁樣係，係咪啊？你嗰個感嘆號應該擺喺做港豬後邊噶嘛，咁咪完整嘛？今年不再做港豬，咁你完整啊嘛？你而家咁樣擺今年不再就做港豬咁樣嘅，你即嗱呢個咧冇文化嚇。啲標點同埋段句用錯曬啊！咁啊，跟住咧，你又見到佢咧，因為即係今年佢哋咪話有啲產品咧，話呢個東莞嗰度印咧，就話俾人哋話公安部啊，就話唔准佢印嘅。嗱，呢個好正常嘅喎，好正常啊！喂，如果公安部知道你呢班友落 order 印嘢喺年宵嗰度籌款，喂，佢要求個廠家唔幫你做呢份單。喂，系好正常啊，系咪啊？你自己应该揾啲香港嘅厂家去帮你去做啊嘛，你话自己呢个本土自己，你要你揾笨柒啊？你 本土经济都唔支持， 系啊、哎，你又唔支持本土经济，你又变咗东莞嘅本土派、深圳本土派。喂，我发现香港最多噶，唔系深圳本土啊，东莞本土，再唔系珠海本土，屌你噶啦，老味真系全捻部揾笨柒嘅，咩本土派啊？你啲系？你揾觀塘大把廠幫你做啦，呢啲係你嫌人哋貴啫嘛，柒頭。 成本問題。 啊，咁你講到尾成本問題，你唔好話本土啦，你老土啦，直頭。本咩土啫？本土你唔支持本土經濟，你真係支持東莞本土派啊？好啊，咁佢哋咧就咧為咗救忙啊，就揾咗呢個咁嘅周庭啊嚇，佢哋個周庭啊嚇。就真系着埋曬呢啲咁嘅，哇透曬底嘅衫嚇， 係、 就用咗嗰個歌詞啊，嗰、那個聽海哭的聲音啊嚇， 啊， 即係嗰首咩歌嗰首聽海啊， 聽海啊，聽海 嗰、啊、首國語歌 ，OK， 啊，張惠妹， 張惠妹嚟咧透曬底咁樣咧，但係都唔係冇辦法咧，如果遮住個頭咧，都唔知係男定女定魏良啦嚇， 係啊， 依然係睇唔到，分唔到啊。依家化埋妆啫，好似魏良啊！啊，因为嗰个立体感咧唔系咁强啊，你明唔明啊？你咁样湿晒身都不如唔好搞啦。嗱、啊，呢啲叫咩咧？自暴其短啊，啊，或者自暴其丑啊。嗱、啊，你唔应该揾佢去做嘅呢啲嘢系 OK 啊， 系揾个素人做反而好，可能好啲啊。 唔系你要揾个有，你要揾个立体感强啲，揾个立体感强啲人去做。你冇喺个好平面 或者啊，或者系唔好咁样高角度系嘛？ 系、啊、或者冇咁样， 少少都会好啲，冇咁。 你咁样咧就告唔到急嘅。你屌你，即系嗰啲麻甩仔见到都冇感觉。 唔系，因为而家最惨就系啲韩星都系咁嘅样啊嘛，啲男人。 哦，老含咪咁嘅样咯嗱。 系啊系啊，就系咁嘅样啊嘛。 咪老含咯，你 买边边啊？喂，佢又唔系咪买两边啊？又系买中间。 喂，呢、這个好似姜涛都系咁嘅样噶，你睇下化妆之后系咪先？ 系啊。 咁、啊、所以我唔分唔到噶嘛吓、啊，你揾个立体咁强啲嘅去帮你告急催票系嘛，催谷，喂嗰啲麻甩仔先会科水噶。你咁样喎、啊，唉、哎，真系难啲啦，难搞啦吓、啊。OK， 嗱、啊、呢、這个提你啫，唔系递你嘅，唔系串你嘅。OK， 即系呢个宣传照失败就下跌38% 啦。 系啊，你都催唔到票。你再整个咁样嘅人出嚟就大啲啦！嗱，呢个支联会啊，嗱就微跌啦，系咪？微跌啊，微跌啊，唔系蜚语啊，唔好以为微信啊，屌你咩？微博啊，微跌啊，呢个屌你老味！蜚语，蜚语，微跌， 微电影啊，嗰啲 微电影，微辣，唉，屌咩？微跌呢个叫做咁啊！守护公益基金咧。即系刘小丽帮刘小丽打官司嗰个啊，就跌咗一成，咁啊恭喜你啦，刘小丽，恭喜！ 抵死啊，抵死！你攞份粮出嚟打啦，打官司就啊，乜公义靠市民守护，乜你议员自己都唔守护？喂，社民连啊犀利啦，社民连由31万跌到24万咧，就大跌22%啊！哇嗱，首先咧，我哋要睇下社民连咧，其实咧依个政纲咧都冇乜噶啦，你知唔知啊？咁剩翻两句嘅啫，社民连嘅口号。 入钱啊！入钱啊！ 嗱、啊，我哋一齐睇下佢个年宵口号啊吓！嗱，好多影友都影到噶啦，喺维园嗰度啊，就系、是、撑社民连，撑长毛，请捐款。嗱、啊，得翻呢两句嘅啫，长毛就浓缩为入钱、入钱、入钱啊！就系、是、嗱、啊，社民连就系、是。穷得只剩下钱啦 ，OK？ 最大嘅理念啊， 最大嘅理念就系钱。喂，佢喺条你咁样，佢七一游行讲嘛，佢阿哥依家食碗饭都50蚊啊，冇钱真系搞唔掂啊！嗱，呢啲佢讲噶吓 ，exactly 佢讲。 佢哋会唔会将呢个撑长毛就系咩啊？撑社民连撑长毛写入去党章嗰度，好似习大大嗰个地位咁。党章第一条 就系请捐款啦，真系喂，好简单啫嘛！你依家搵嗰啲卡拉苏，即系选学生会，屌你叫佢捐咗钱先啦、啊！有冇捐钱啊？你咁撑佢吓，好啦，咁啊请捐款咯 ，OK。但系你知嗱，依家佢咪大跌嘅，咁你大跌唔会最尾嗰日先知噶嘛？其实你即系头嗰两三日已经有啲苗头。 啊、你见到系你有经验噶嘛？ 因为细声唔够就知啊嘛。好啦，咁咧，咁啊可能咧就长毛咧，即系呢啲叫做即系春江水暖就鸭先知咧，长毛就见到细色唔对咯。 哇！ 咁啊细色唔对又点咧？ 文采啊！ 就开始发癫咯，你知唔知啊？点发癫啊？点咧？又屌票啦！ 我未睇啊呢句，唉，我而家等你接啊！ 啊，长毛咧就开始发癫咧，就点咧 ？OK， 啊，就屌啲市民咯。咁啊，即系因为咧，佢喺个 post 嗰度咧就宣传自己年宵嗰啲活动吓。咁啊，咁啊，梁国雄咧就开始闹啲市民，就话废人过嚟维园年宵同我讲咁啊。咁我哋又话 Jason Yeo 咧，即系恒大嘅。学生嘅编委啊 ，Jason Yeo 咧就话佢咯，黑衣红，黑衣红咁。咁啊，梁国雄又屌翻佢咯，梁国雄话：哈哈，你连黑都冇资格噶，咁啊，冇资格噶，还珠格格个细路， 还珠格格。 你黑都冇资格噶咁啊！犀利，好嘢啊！长毛屌啊，继续屌票啊！啊，咁啊呢个 Kason Tony 就话：我琴日见到你黑钱，叫人叫你做长毛伯伯，不如唔好吓亲小朋友。嗱、啊，啲市民嚟噶呢个系啊，一般市民都开始话叫佢咧啊，唔好吓亲啲小朋友啦。 即系行埋个细路仔嗰度，跟住乌低身。系嘛？我叫长毛伯伯啊！你入钱俾我， 入钱入钱入钱，即系连细蚊仔嗰啲利是钱都唔够啊！真系好啦，咁啊跟住咯，嗱有益友咧 Sam 张咧就应该我哋益友嚟嘅， 系啦。 咁啊佢讲啦话，话梁生，我系你启业嘅街坊，多年啦都敬重你嘅为人啊。作为政治人物有两个字是必须有的，就是谦卑。恶言相向，反唇相讥，只会同民众越来越远。咁啊，梁国雄呢就又驳嘴啦，梗系驳嘴驳舌啦。佢张生谢谢指教，万马自然不该。所以呢我不会说阁下黑米的。咁啊，嗱，即系屌你啦，不过又喺度嚟又闹啲益友啊，我唔会闹你，我唔会闹你黑米噶，咁样你都闹捻咗啦，屌你，系咪先啊？即系我同佢讲泥牛，嗱，我唔会闹你系 P K 嚟，咁你闹捻咗啦，屌鸠你啱唔啱啊？即系呢啲梁国雄真系好捻 cheap 嘅，用呢啲咁嘅技巧啊！唉，佢话你引嘅毛语录咧，我就识嘅，我相信佢喺莫斯科见啲学生嗰阵啊。应该都唔会俾人闹系黑米咁样，嗱，即系咧，佢对于嗰个黑啊啲钱啊，嗱睇到好重噶喎，佢系你知唔知啊？即系好，佢好介意俾人话佢黑衣噶喎，同埋，所以大家可以多啲闹佢做黑衣。 系系冇错。 嗱，明明呢个张生咧就冇呢、這个 Sam 张，明明冇闹佢黑米噶、哦，咁佢、 啊、 都闹人哋，即系话翻人哋，即系佢嗰种有一种叫做小脑条件反射啊。凡亲有人批评佢咧，佢都觉得人哋批评紧佢喺度黑钱啊。 嗯， 即系人哋明明冇咁讲噶嘛。 即系人哋都系叫佢谦卑啲啫。 叫谦卑啲啊！ 佢就已经系再闹埋佢系黑米噶啦。 即系起紧杠啊！已经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屌票红黑衣红，你真系好嘢你，即系你冇钱，你又继续屌票，其实恶性循环啫嘛。你继续屌咪又少啲钱，系咪啊？呢啲市民见到啊，啲市民见到会点谂啊？喂，你又继续屌啲市民，咁你啲钱又少啲，你钱啲少啲又屌，越屌越少嘅啫。呢啲唔会越屌越多，你唔好迷信热狗嗰啲屌票啦，梁国雄。唉， 真系迷信性交转运一样。 喂，做咗几十年人，点解屌票屌得咁捻过瘾？好话唔好听，呢啲咧全部都系你啲客嚟噶，真系。无论佢嗰啲捐款，定系佢嗰啲嘅选票，佢唔系你啲客人啊！你点咁样？即系你待人接物，你点解咁样啊？你何况作为一个议员，前议员啦，系咪？系， 唔系人哋入去留言，佢都赚咗噶。老实讲， 咁你嗱嗱嗱留言，令到你个 post 多啲人睇到噶嘛？喺 Newsfeed 嗰度，你知唔知啊 ？Facebook 嗰、那个嗰、那个机制嗰、那个运算法系咁噶嘛？你喺嗱，比如话黎牛，你喺啊呢一、這个屌票红嗰度留言。咁你嗰几、啊、 我啲朋友系会见到噶， 系啊，你嗰几千个朋友咪会弹出嚟，咪见到你喺嗰度留言咯。 系系。 咁起码你都见到阿长毛嗰个年宵嗰个宣传 post 啦，系咪先？你见到阿、啊、你见到佢个原 post 先至再见到个留言噶嘛？其实佢都赚咗噶嗰个曝光率啊。 系啊。 咁我觉得 即系人，就算系人哋屌佢，佢都系赚咗 嘅。系啦、啊，冇错。 吓、啊，所以佢咪而家屌票咯，周围撩交啦。 唉。咁啊，呢啲负面宣传就不如，即系嗌佢悭翻啦啊！真系咁咧，除咗咧嗱屌票咧，除咗谢文莲啊，咁啊仲点啊少得咧？嗱、啊，有个党咧仲犀利啊，敬陪末席啊吓 ，OK。咁敬陪末席嗰个系边一个党咧？就系、是、 系好合理嘅， 系、啊、好合理嘅，就是、民主党啦 ，OK。佢、啊、无论喺个跌幅。定系喺嗰个嘅跌幅佢都系最大噶，佢跌38.6%，佢多过社民联噶，即系多过香港众志噶，同埋佢嗰个筹款咧都系最少噶，就94,000蚊，即系一个月人工都唔够啊！佢哋因为佢哋人工98,500噶啦嘛，咁所以苦差嚟噶啦，喺年宵嗰度黑几日先黑到94,000蚊。平时佢哋唔开会一个月啊，去旅行啊都98,500啦、啊，放暑假都有噶嘛。 唔系啊，即系佢哋开会嗰啲工时啊，如果扣翻嗰啲议员落去嗰、那个嗰、那个摊位嗰度嘅时间咧，分分钟系长过开会嘅。 系啊，蚀咗噶， 佢星光熠熠啊嘛，大佬啊，每人都可能落去两三个钟，佢开会都冇咁长啊。 喂，黎牛呢啲咧就有啲管理层嘅思维啦，佢系计 man hour 呢啲叫做。即系计翻嗰个工时啊，大家每个人 系啊， 嗰、那个工时 好 贵噶。啊，你除翻开佢，仲贵过开会啊，阴公！即系仲蚀过开会啊，赚得 94,000真系真系好少好少钱啊，真系 好少。嗱，你谂下佢搞7日，应该7日啦，系咪啊？ 吓，系啦，7日， 头尾7日，屌你7、7、1、7、24、7、3、21， 万零蚊咯， 即系一日得个13,000-14,000，哇，大佬吓！即系你民主党喎、啊，6个立法会议员喎、啊，定7个？喂，咁啊嗱，你知咧，屌票咧就停不了嘅。咁有阿长毛屌票咧，就当然民主党咧都有份嘅、啊。OK， 咁啊有一个叫做小花啊，嗱呢个都系我嘅师妹嚟噶吓。嗱、啊、我唔搞你，你唔好考我啊！吓，严重警告咗佢先啊。OK， 嗱、啊、我严重警告你呢个梁亦婷 Edith 亮，嗱、啊、你知道我犀利噶吓。啊啊、你搞我哋益友啊，郭俊咧吓、啊，你唔好搞我啊！依家话严正话俾你听，你都唔好搞佢，唔好再搞佢。嗱、啊，我想同你讲，我系有参选权噶吓、啊，你小心啲啊！我系有参选权噶，我有足够嘅案金噶吓、 屌你老尾真系嗱，你唔好搞我，我 call 翻百几廿个亿又落去帮我做选举义工啊！因为咦又似你，你唔好搞我啊！因为我系好客观咁样评述你呢件事啊！咦又似你真系，你明唔明？要依家你要呢叫先小人后君子啊！嚟啊！ 警告字句啊！ 咪警告佢先啊！梗系咪你喺度嚟好好恰咁样？你唔好以为我好好恰啊！话俾你听啊！你知我咩人嚟噶？屌你有咩城大嗰度？你识得我噶？因为嗱，唔好搞我啊！好啦，咁啊，一我哋一齐睇下咧。嗱，佢咧就同即系咧，佢本身咧有一个 page 咧，就叫做喺 Facebook 嗰度啊，有一个 page 咧就叫做追击政棍小队嘅，咁系。 系系。 咁呢个 page 咧，话说咧就系即系阿郭俊卿咧，佢就去运营啦 ，OK 啊。運作啦，或者冇一樣蜚語啊！屌你， 運營圖， 運營圖， 營運係嘛？ 營運係，唔係啊！我專登咁講噶嘛，你知唔知啊？ 即 係等 你，即係俾倒翻轉係嘛？ 係，要倒裝嘛，專登嚇。 OK， 等啲人鬧下我哋蜚語，蜚語唔係啲人冇嘢鬧啊，要專登俾啲位佢鬧下。好啦，咁由佢運作嘅 ，OK。咁啊，但係咧，咁你知佢中意監察嗰啲友噶啦嚇。 係。 咁話說有一日咧，呢個梁逸庭啊，呢個所謂民主黨嘅小花咧，上個禮拜我都品提過噶啦嚇，唔係品嚐過嚇，品提。咁咧就佢就唔知咩高高舉起啊，將個三箱嘢咧就話係收集咗好多市民嗰啲4000蚊嘅表格。咁啊幾箱，你都有睇噶個 post 啊？有。 咁啊三個紙皮箱咁啊，屌你個老尾，咁啊好撚重噶嘛，應該係即係30公斤。咁好啦。 我心 谂 咧，系嗰啲大只仔都未必可以好似佢咁轻松。 屌我哋阿老友阿 Jamie 都未必得啦，咁轻松，屌你老尾真系啱唔啱？ 阿 Louis 都未必得啦， 都未必得啦。唔系得就得，但系你屌你老尾个表情咁捻轻松咧，就难啲啦，系咪先？佢啊，佢都笑笑口咁，喂，好似喂大佬你好似举羽毛咁捻样啊嘛。咁啊，郭俊咧就質疑佢，即系话系咪造假咧？里边个箱咪空白嘅咧？咁样，咁啊引起咗一番嘅争执啦。咁我觉得咧，郭俊咧都系科学求真啫，佢呢样嘢冇问题嘅。咁你话系有咪有咯？有你或者你举一次拍片嘛？屌你，冇简单啫嘛！你梁逸庭，你话诶、哎，我真系举得起噶，我真系好劲啊，举得噶。咁你咪入张纸落去，屌你咪入够三箱咁举起咯，戆鸠啱唔啱啊？你咪再影相笑笑口咁。佢举十秒，系嘛？屌，好简单，拍片就得噶啦。我唔知道你拗乜喺度嚟，屌你又闹人。喂，你作为一个参选人，系嘛？即系准参选人啦，未报名啦，依家。喂，你准备落区选区议会嘅，你有冇可能同一个即系个市民或者网民喺度拗？话你嗰箱嘢有冇入到纸啊？系咪先？你影张相，你话 冇所谓嘅，你都唔需要理啦，系咪先？ 其实呢啲系根本 真系冇。 其实好老实讲，就算你系造假，我都唔觉得系，都唔觉得系一件乜嘢一回事。因为你啲区议员不嬲都系咁样喺度嚟，或者啲社区主任， 好正常嘅啫。 都系咁样，你即系话俾人听你做咗嘢啫嘛。你话有三几千份表格咁样，咁冇所谓嘅，我都系。咁你冇咪冇，有咪有咯，有你咪拍条片咯，冇你咪话冇咯。咁你又唔系，你啊斗集一众嗰啲剥皮党啦，呢只剥皮党嚟噶吓。你嗰啲咁嘅剥皮糖咧，嗱，我哋首先 系咪林浩基？ 系啦，其中一个林浩基嚟嘅。嗱，呢个 Edith Lang 啊，首先咧，我哋贴咗 Edith Lang 闹人嗰啲先啦。佢开始喺度嚟呻啦。嗱，你知啦，啲女人咧就好中意 一呻咧，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好多人围埋佢。 啊，系啦，好多狗公啊喺度嘘寒问暖啊，有咩嗱？有阵时嗱，开始讲嘢。有阵时候咧，做嘢都真系做得好唔开心啊！嗱，一讲呢啲唔开心啊，咁样咧就好多狗公喺度马上留言噶啦。O K， 嗰啲剥皮党嗱，剥皮党咧，我哋恐防有啲 YouTube 听紧嘅益友唔知咩咧，即系我哋有个词语叫擦边球啊。咁剥皮党咧就粤语，即系话嗰啲咁嘅剥皮党咧就好恨咧，好恨去擦边球啊，即系摸下个剥皮，但系摸唔到噶吓，呢啲系，所以叫做剥皮党啦。O K。即系好恨去擦边球而擦而不得其法嘅，就为之剥皮党啦。啊，即系要解释呢个 term。好啦，就话诶，党外有人咧就因为你递交1000份表格啊，而不断人身攻击你啊，吓、啊、都唔系呢个人生啦，人身啊 ，personal 啊，唔系 人身 你个 life 啊， 攻击佢嘅人生都好， 唔系攻击你个 life 啊，梁逸庭系攻击你个人。主要是应该用身体的身份的身 ,OK? 仿佛因为你是民主党社区主任，就要需要被斗，就需要在莫须有下咧挂住个大名，被拖住游街咁样啦。跟住佢下边咧就 cap 咗，唔紧要嘅，阿默默咁话俾自己听呢种系训练啦。究竟要变到几 tough 先至足够咧？咁嗱，跟住下边一大扎嗰啲狗公啊，嗰啲咁嘅人留言啦。OK， 咁啊 cap 咗阿郭俊嗰、那个PM 佢嗱，我想揾兄提示阿郭俊啦，唔使 PM 佢嘥气同呢啲人讲嘢，系咪先？你最紧要够硬正就得噶啦。嗱，因为我哋咧要温馨提示佢，鼓励下佢。做人最紧要咩啊？硬正系嘛？唔使同佢讲数啊，唔使同佢讲咩噶，嘥气。最紧要你叫佢好简单，因为我已经提供咗方法俾你，你咪叫拍片咯。佢话嗰1000份表格系举重举起咗系真噶嘛？佢要借呢样嘢嚟攻击翻你啊嘛？咁你咪叫佢拍片咯，以证明佢自己真噶咯。咁如果佢系真咧？嗱，如果佢万一真系咁强壮吓，真系真嘅话咧，咁你都要道歉嘅喎，因为你又冤礼咗佢。咁万一佢系假嘅，咁你又即系大条道理，或者佢唔肯拍嘅，根本佢都冇咁样嘅，即系佢根本上又根本举唔起咁重嘅嘢嘅，咁你咪即系个道理咪喺你嗰度，你明唔明啊？嗱，呢啲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啦，啊，唔需要同佢再讲任何嘢啦。我一般闹完人咧，我唔 PM 佢噶，吓，我使乜 PM 你啊？佢话开你个名，唔需要惊俾佢开名噶。呢个年代已经系2019年啦，即系千祈唔好害怕话啊，佢开咗我的名会乜嘢唔惊噶，郭俊吓，呢个我哋即系支持你吓，唔需要担心噶呢啲嘢系。好啦，咁啊睇下咯，跟住咧，哇嚟料啦，嗰啲咁嘅友仔，咁啊有一个咧终极波皮党啦，呢个西七汪啊，西七汪 ，OK， 西七汪啊。西七汪又讲咩咧吓？阿黎牛知唔知呢个边个啊？ 我知 西七汪 律师，律师信我啱 啱讲咩啊？因为佢寄律师信或者遵师信俾你，或者遵税信俾你啊，系收唔到嘅，永远都好啦。咁呢个西七汪就话啦：，啊冇必要俾姓郑条，扮唔到佢啲声啊，大佬佢因为又黐脷根啊，又章鱼嘴。佢冇必要咧，俾姓郑嗰两只阿郭俊啦，就系一定斩到嗱，佢讲啊吓，系一定斩到佢消失为止啊吓。嗱，呢个系黄世泽讲噶吓。我就劝喻咧，如果阿郭俊兄你系感到你嗰个嘅即系安危啊，性命嘅安危咧系受到威胁咧，你又可以报案啦，求助啊吓。因为黄世泽咧。在个网路嗰度话一定要斩到你消失为止啊！ 哇，好劲， 好劲啊！ 即系佢系要分尸、碎尸、万段， 要斩啊！我唔知点斩到佢，斩到你消失为止，你叫佢。 即系咪 斩 你 两 刀咁 简单？ 梗 唔系啦，你嗰庖丁解牛咁简单啊？佢斩到你唔见咗，即系剁到喂，即系剁几年噶分钟要你先知，剁到唔见咗。 即系睇得 踏雪沉闷 多一 阵，剁到你变微尘啊，剁到唔见咗。你小心啊，郭俊呢啲真系。佢话喂，跟住仲好似话叶普成讲口齿噶，咁啊，系咪黄世尘呢个人系咪即系系咪昏迷咗好耐咧？ 边 边 都 瞓唔到。咩叶普成啊？仲叶咩普成啊？柒头皮，叶普成咁你咪讲同盟咯，呢班冚家铲屌你噶啦，老味，即系仲叶普成瞓醒未啊？你讲同盟啊？你会点噶？你即系呢啲有啲戆鸠到极嘅，真系仲热咩普城啊？你呢个摆到明系老屈噶吓。当然呢条友都系成世人活喺郁文嗰个阴影底下啦，所以咧我就话劝住大家唔使点击佢嗰个 blog 啊，咩益捻咗佢嘅就嗰啲点击系啊。咁啊，跟住咧就嗱嗰、那个阿林浩基咧，我就冇 cap 到噶。咁佢大概都系撑嗰个 Edith Lang 啦吓，嗰啲留言嗱呢个咧，我最鄙视佢噶。呢个林浩基系，喂你又话自己系本土派，你真系撑嗰个民主党嗰、那个，你公然系撑民主党嗰个咁嘅梁亦婷。喂，你首先你撑嘅时候，你系咪喺嗰个基于嗰个客观嘅事实嚟到撑先？你系咪应该求真？嗱，我哋作为一个客观嘅人，阿郭俊话批评呢个梁亦婷，话佢嗰张相系涉嫌造假。咁你梁亦婷去回应翻佢嘅时候，就唔系话我唔开心啊咩？嗱呢啲系废话嚟噶， 我理得你开唔开心啫。你从政嘅人，嗱，你从政嘅人咧，你嘅感情咧，我哋系唔会理你噶。你开心唔开心，抑郁咧，你又去食药啦，或者退出啦，你唔好做啦。如果唔开心就，你入得呢个热厨房，你就预咗噶啦。咩叫热厨房啊？冇听阿李鹏飞飞哥讲啊？2004年嘅时候，风波里的茶杯识唔识嘢啊？嗰柒头皮咩嘢？你开唔开心？你开唔开心关人卵事啊？你开唔开心系对啲狗公有关系嘅，对啲市民系冇关系噶，吓、啊。 我想讲咧，如果同一个 post 咧，同一个文字咧，系阿刘慧卿或者阿黄碧云， 冇机。屌你咪，如果兴姐，喂，好简单嘛，如果兴姐出个 post 啊，哎呀，我真系好唔开心啊，咁啊，屌你咪，俾人哋系咁狂屌佢老母啦，直头。 有一千个 share， 有一千个 share 都系狂屌佢啦，话呢个老虔婆乜乜乜乜啦，你班友仲唔系咁啊？呢班我咪咸湿仔，屌你个老尾，你咁啊林浩基真系嗰阵时啊黐啊游慧晶又话自己系本土派，你今日垂涎人哋个美色，你就认你就认啦，我唔怕批评你噶，你咩你又话自己好有学识，又话准博士，博你老母咩？你博懵想，你咪想博懵啊？你点解逢亲嗰啲咁嘅女性，稍为有少少知识嘅？你都要真系黐埋去喺度吹捧，你系博咩先？你博乜嘢啊？你话俾我听啊！嗱，唔好话我冤礼你，要诽谤你啊！你我俾机会你讲啊！你8192047，你打电话上嚟讲啊！呢啲咁嘅政坛，呢啲真系政坛老鼠嚟，真系。喂，你都唔系基于嗰个客观嘅事实去讲啊！你如果撑梁亦婷啊，你应该叫梁亦婷去拍条片，证明自己真系举得起咧呢一个30公斤嘅嘢噶，或者举得起1000份表格噶，入晒箱噶。喂，咁先至系作为一个客观嘅人、理性嘅人去支持一个人嘅标准啊嘛！屌你个谂，你见到人哋有奶便是良又，哎呀，我撑啦撑啦，屌你咪用碌鸠撑，即系点撑啊？嗱，唔好咧，呢啲咧叫做谷精上脑，即系屌真系好差噶啲人系。喂，清正真系吸天然气嗰条桥系咪你教啊？游慧晶噶，你快出嚟讲啦！林浩基，屌你个老尾，真系系咪你教佢去吸天然气噶？吓、啊，系咪叫佢去呢个万山群岛吸天然气？你快讲啊！屌，真系咁唔想话你噶啦。嗱、啊，你唔好反击啊！你个柒头皮，你咪有排讲啊！集集讲你，屌你两句真系。唔系大家基于嗰，唔系你撑佢，你点样撑先？唔系首先呢件嘢就非常之，即系喺我眼中就无聊琐事嘅，其实系。屌你举唔举得起关我咩事啫？屌你又。是不是但是你既然咁无聊所说，你都要真系聚众嚟到去欺凌翻呢一个嘅市民嘅，系嘛？喂，你出嚟参选噶，大佬啱唔啱啊？你仲要开个 page， 喂，仲要开个 page 咧，招呼呢一个追击政棍小队嗰个版主，即系我觉得唔好咁样啦。你从政嘅人，哎，叠亮，你叫翻你嗰啲咁样嘅狗公嘅支持者检点啲，系嘛？即支持你唔紧要噶吓，嗰度花团锦簇咁啊围捻住你，有乜所谓啫？但系就唔好即系欺凌其他人咯，系嘛？就亦都唔好话人哋欺凌你咯。咁小事嘅批评，喂，屌你谂乜？你花生台嗰啲闹得我少啊？又话我收共产党钱，又话呢样嗰样，有冇证据啊？啱唔啱啊？咁唔通我又要出日日出个 post 我自己唔开心啊？我抑郁啊？咁样啊？抑郁关人捻事啊？啱唔啱啊？我做得呢个节目，我就唔抑郁。我怕咩做啊？喂，我都系讲事实啫嘛，基于个事实、客观嘅事实去讲啫嘛，完全唔需要担心噶。我日日俾你批评，我咪死捻咗。如果好似你咁，你俾人哋话你举唔起30公斤，你已经又话唔开心，又呢又路啦，头晕身庆啦。即系唔好咁样啦，做人系你好醒目去利用你自己本身女性嗰个身份，同埋你仅有嘅少少嘅知识，嚟到去纠结嗰班即系狗公啦，我叫做系咪吓？即系你好叻噶呢方面系，但系你唔应该利用，你应该将你呢个固有嘅优势用落运用喺个社区嗰度咯，对付你嗰啲政敌咯，真系就唔系对付啲网民咯，啱唔啱啊？嗱，呢个真系我系识得你，我先咁讲啦，我都冇讲粗口，点样话你噶吓、啊？你要反感我都冇办法吓。啊即系，但系呢个我都系基于嗰个事实、客观嘅事实去讲，希望佢反省一下啦。呢啲嘢系你咪用心做好你个社区嘅工作咯。你喺个网度，你柒得啲人乱噏啫，啱唔啱啊？你我都成日讲咯，喂， 你要驳斥人哋嘅时候，你系咪最好搬出你个事实啊？人哋话你举唔起，你咪话俾人听你举得起咯，拍条片，屌你咪嗰条片都唔使廿秒，搬啲纸入去，系嘛？冇所谓噶。如果你真系举得起嘅，咪阿国俊道歉咯。讲错咗有阵时都会有噶啦，周不时系吓。我都试过喺呢个节目嗰度道歉嘅，因为我撑嗰阵时投票投错咗呢个陈云根，系咪先？有冇问题啫？做错咗就承认错误，道歉吓，好紧要啊！话俾人听，我自己做错咗啦，有深刻嘅反省啦，冇问题噶吓。你咁先至系一个理性嘅一个批评嚟噶嘛？屌你咁你啲咁嘅狗公，因为佢系个女人，你就真系撑佢，都冇意思啊！咁样系，你估佢会？你估佢真系会俾你摸咩？即系发紧梦啊！真系，即系如果有性需要咧，去叫鸡啦！唉，真系唔好，我讲得难听啲，你真系走去泄欲啦，不如去系嘛？即系做人做到咁，你何必啫？真系，唉，即系山田流流唔想讲啲嘢啦，真系。喂，有个益友好笑啊，冯国杰咧，佢话个益者三友咧就益乜个益啊吓？佢抑鬱咧，嗰啲抑者三友咧，抑鬱三友就咩咧？佢有鬱有躁有藥食啊，即係嗰啲鬱躁症啊！一希望佢係會即係反省，你唔好屌票一味就識得係嘛？啊，仲有話俾我都有參選權噶，我依家中意落邊區，但係你唔好以為懶得戚啊！啊，阿林少斌啊醒目啦，唉，屌你老味真係！林小斌自从那次我提醒过他我可以参选之后他就没说我了屌你了你喂我好人勤力啊屌你我真的做区那么早喂我在网路做区我都做了那么多年了怕什么做啊真的我们有那个坚持和毅力啊不要说笑啊因为我们 YouTube 呢其实摆嗰啲片咧算少噶啦，因为我哋其实系2016年开始已经做噶啦，因为我哋长期其实以前喺 Facebook 嗰度做啫嘛，有啲有新听嘅我哋未必知道，其实我哋好坚持噶呢样嘢系啊，所以佢唔好以为我讲笑啊，唔好搞鸠我啊，好啊，咁啊讲完呢堆年宵政棍咧，即系屌票之后咧，喂就讲下咧，话说咧，早两日啊，早几日咧就初三赤口啊，系咪啊？初三赤口咧都好笑啊！就除咗呢个残秀啊发癫闹我之外咧，就仲有呢个废土大战你呃人喎、啊，系啊！咁话说咧，呢、這个陶君衡啊就喺赤口咧帮呢个李卓人啊开年喎、啊，咁啊到底啊所谓何事咧？就我哋一齐咧睇下先啊！咁佢都非常之義憤噶嚇，呢、這、一個陶君衡嚇，咁、啊、我哋一齊睇睇片睇睇圖先。嗱、啊、呢、這個咧就係、是、陶君衡嚟噶 ，Andrew Quinhang Toh，OK， 佢就話初三赤口都唔想同人鬧交噶啦，但係李卓人啊就堅係輸到 short 撚咗 ，short X 咗即係 short 撚咗啦嚇，啊，但係佢用呢個 shoot 嘅喎 ，OK， 呢個咪 shoot 字啊黎牛。 系啊，我字 系冇咗 R 喎。哦 ，OK， 即系 shoot 捻咗，即系写到懵捻咗。OK， 个你咁噏，唔该你啊，新鲜事卒，或者叫工党啊，啊或者即公民啊去做先啦、啊，唔好随口噏当秘笈。啊，你咁同 YM 有乜分别？嗱、啊，所以咧呢啲好多人咧，我发现啦吓，好、啊、多人喺佢个人生当中咧系活喺郁文个阴影底下噶。 唔系佢咧就少几个 like 噶。 吓、啊、系啦，因为你唔系郁文啦，唔系郁文冇收视，即系硬系咧就要 YM YM 就系郁文啦。屌你根本就喂，你闹李卓人咪闹李卓人啦，又辣系郁文，咁你又有你关郁文咩事啫？呢单嘢系咪先啊？即系你唔好成世活喺郁文嘅阴影底下啦，系。唔該你放開啦！你做唔到立法會議員係因為你廢，就唔係因為鬱敏。OK 啊，好啦。咁啊，話説呢篇新聞報導咧，就話李卓人講話，佢話勇武抗爭就不應當洪水猛獸。嗱，咁呢個當然李卓人咧，真係一賤人嚟嘅喎。嗱，撇除啊廢土講最尾嗰句啦。 撇除佢最尾嗰句啦，唔好睇啦。喂，你呢个你呃人真系真系贱到无伦。首先嚟讲，你今年区议会选举，你系唔系准备要即系拉拢本土派嗰啲支持者？你就话勇武抗争系即系呢一个唔应该当洪水猛兽。你忽然讲呢啲咁嘅嘢啊！屌你个老咩！你嗰阵时2016年2月。你系坐出嚟一齐谴责暴力噶嘛？李卓人 坐中间噶， 屌你老母！你系坐中间噶嘛？ 佢永远都坐中间噶，一谴责暴力就坐中间。 喂，如果我喂，其实我觉得废土呢个批评你啊，李卓人其实系冇错噶。喂，你长期系即系高举呢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旗帜。喂，你有乜可能喺呢个时间系忽然勇武嘅啫？你忽然勇武、啊？仲有你真系随口噏嘅啫，你咪推人去死啊，大佬！其实废土讲呢样嘢系冇错嘅，批评你呃人系，即系我哋唔好因人废言啦。即系都话除咗最尾嗰句系废嘅之外，因为佢脱离唔到个阴影之外，喂大佬，你咪真系，当然佢唔系输到索捻咗啦。我觉得佢系有阴谋咧，就系想拉拢嗰啲即系本土派嘅选票喺区议会选举嘅时候投翻你泛民啦。问题系，喂你自己又唔做，你自己又谴责暴力，跟住你话呢啲唔应该当洪水猛兽啊！你本身就当咗呢啲咁嘅勇武抗争系洪水猛兽啊嘛，咁冇问题嘅，你咪一路当佢洪水猛兽咯。你而家忽然间话呢啲唔系洪水猛兽啊？喂，你自己工党又唔做，即公盟又唔做，你又推人去死啊？而家系咪嗱？所以你呢个废土其实讲啱嘅，你和你飞就要和你飞，终极和你飞下去啊嘛？点会忽然勇武啊？你转态嘅依家系，咁你嗰啲黄丝嘅选民，你点样同佢交代啊？喂，你都要讲噶，你都有个说法噶，你可以咁样转态变嚟变去嘅咩？你勇武就勇武，和你飞就和你飞，你拣定一样，嗱唔可以咁样骑墙噶。废土屌你呢样嘢，屌得啱噶，帮你开年啊，屌你乜抵你俾人哋开年噶。嗱，佢明报嗰个报道就讲咩咧 ？OK。就有啲咁嘅陳澤濤呢個偽本土假本土，我哋一間先講佢，就睇咗李卓人先 ，OK？ 乜李卓人講咩咧？李卓人就話咯，就開始即係好似喺度反思咁撚樣咯。佢話民主派缺席投票咧，就有時唔夠紀律。如果所有人都出席咧，輸咗反而冇事，就態度比立場重要。喂，原來佢都知醜嘅話。 讲嚟都嘥气，即系我觉得呢啲系讲嚟嘅。 喂，即系咧呢啲人咧，即系真系我想话佢，所以我叫大家提防就系咁啊。差唔多到选举嚟到嘅时候咧，呢啲人咪开始讲啲人话去困翻你哋咯。 系啦，系啦，系啊，好似好理性，好中间啊咁样啊嘛。 喂，即系好似好抽离咁样讲，系啊，我哋真系缺席投票。我屌你咁啊！你继续讲关键一票啊嘛，咩缺席投票啫？戆鸠缺席投票系本土派嗰啲阿乔文嚟噶嘛？屌鸠你嗰啲阿乔文，你用咗人哋阿乔文去屌翻自己，咁你个关键一票即系假噶啦，系咪？你假嘅，你又唔该话你系假嘅。即系呢个佢喂，你明唔明啊？佢讲呢句嘢即系话俾你听，个关键一票困鸠你啦。佢话如果所有人都出席输咗，反而冇事，态度比立场。更加重要， 佢知咩？即系你本身你个纪律都未搞好，你就唔好叫人哋投你啦。 系啊，喂，你自己又唔出席，仲有你成日攞关键一席嚟到困人水人哋投票。你依家你李卓人呢一个说法就已经证明咗冇关键一席啦。你话要所有人出席咧，输咗反而冇事啊嘛。我屌你个老母，你即系关键一席即系冇啦，根本你唔够票。喂，你自己讲嘅输咗，喂，你如果所有人人齐啊，屌你乜即系人才仔仔，大家一齐去祠堂嗰度分猪肉，喂。咁咪一齐食咧盘菜食饭就冇事。我屌你噶啦，喂你咁样都讲嘢得嘅？咁你嗰个关键一直系咩嚟噶？你嗰阵时话杨岳桥啊乜嘢嗰啲选亲，你选亲啊姚松炎又关键一直，呢个又关键一直，范国威又关键一直，个个都话关键一直。但系原来咧，佢对最后话俾你听，我哋唔够纪律啊！如果咧我哋所有人都出席输咗冇事嘅，喂屌你老母，你唔系输咗冇事啊嘛？你可以搞议会抗争啊嘛，柒头！咩叫输咗冇事啊？ 照出粮，冇人闹佢。 喂，呢啲真唔知咩态度嚟噶？喂，本土派批评你班民主派唔去投票，唔系叫你哋坐齐人出席，然之后去输啊！我屌你个老尾，真系咁捻样嘅态度得噶？你可以搞议会抗争噶嘛？ 啊，你明知输啊，你咪拉布咯，系咪先？ 喂，系啊，喂，依家你仲冇拉布空间啊？你仲可以拉布啦？ 或者其他嘅议会抗争啦，你自己谂得到噶啦，唔好话我哋讲，因为我哋咧冇，我哋冇嗰个特权法啊。如果我哋叫你，如果我哋叫你去做某一啲嘅行为咧，我哋俾人拉噶吓。 系你又真系走去做嘅话，就真 系 好大。 你真系走去做嘅话，我会变咗煽动噶。屌你咩？我俾人拉，我坐监噶。但你自己作为立法会议员，你应该会谂到好多参考下其他外国有咩有乜嘢喺议会里边嘅抗争嘅形式。除咗系利用，如果你话啊，佢已经咧将嗰个嘅议事规则咧改到冇，即系完全系冇嗰个嘅拉布啊或者点样嘅空间啦，咁啊谂下其他嘅方面咯，系咪啊？好多噶，喂，嗰阵时阿长毛话咩噶，放氢气球噶，记唔记得啊？ 系咩？有话咁嘅嘢咩？ 有喺立法会大楼新大楼嗰度放氢气球噶，嗱，嗰个咪其中一个议会，嗱，我提出举例啫，我唔系话呢个有效啊吓。嗰啲柒头皮听都唔好话以为，诶冇用嘅，你咁都讲，嗱唔系我提出啫，我只系话俾你听，你以前都试过一啲好新颖嘅嘢噶，你咪再试下啲再新啲嘅咯，系咪啊？嗰阵时老萧系咪话掟屎马噶？嗱，我唔提倡，我反对噶吓，讲明先吓，屌你个老尾，冇得入我数啊！喂，你哋谂下啦，喂，依家唔系叫你坐齐人去投票输咗冇事啊？屌乜咁，我使乜你投你啫？咁你横掂啦，成世都唔够票啦，不如唔好捻选啦。即系佢哋原来所谓嘅反思就系、是，哦，原来我哋俾人屌，我哋唔够纪律，我哋咧要去出席投票，输咗反而冇事。唉，你真系戆捻鸠啊！啲人真系，你可唔可以谂下喺其他嘅方法？喂，你令到嗰个议会冇办法再进行。你因为你拉布，你点人数嗱？你点人数嘅意思系咩咧？你点人数都系令到佢嗰个议会里边唔够法定人数。你点完之后令到佢流会嘛？你令到流会就拖延佢，唔能够令到佢即系去到表决个程序嘛？咁你除咗利用呢啲嘅议事规则之外，你有冇其他方法系令到佢可以流会或者点啊？呢啲系你要谂噶嘛？作为一个代议士，我谂啊，吓、啊，哇！佢依家仲可以放撇到话，原来到齐揿咗个反对票，输咗冇事。哇！你啲九万八千五真系。真系斗得过瘾啊！真系咁样嘅话，好啦，跟住你去睇下啦。新移民咧，佢就话咩咧？工党认为要争取新移民嘅认同，香港价值现有制度本身咧系并非完全倾向新移民啊，即系咧佢冇反省噶呢啲人系新移民系你争取唔到噶，因为新移民本身佢已经有固有嘅所谓同乡会嘅网路嘅势力吓、啊，即系每一个人咧嗱，佢有呢个江门同乡会啦。中山同乡会啦，系嘛？福建同乡会啦，喂，已经好多噶啦。人哋本身有一班乡里乡亲，系嘛？佢点解要认同你？你呃人啫？喂，喺启程村同埋呢一个嘅德朗村嘅例子，就已经证明咗你哋系唔会得到新移民嘅认同噶啦。起码系唔会得到七成嘅新移民认同，唔好讲下所有，可能有啲人落到嚟都会认同你，但系七成嘅新移民都唔认同你噶啦。你睇个选票就知噶啦，系七对三嘅，其实多咗噶啦，其实七十几对廿几噶。你其实你依家你呃人，你走去天水围嗰度选，嗱天水围选系第一个嘅所谓叫悲情城市啊。点解叫悲情城市？因为嗰阵时起咗大量嘅公屋啊嘛。咁而嗰啲公屋其实有好多都系即系所谓新移民啊嘛，又系嗰啲九七之后落嚟，至到去即系零三零四年嘅时候嗰一堆嘅新移民。即嗰一班人都唔捻认同你，你呃人啊嘛？咁你仲话要争取新移民认同，你咪戆鸠啊，咪笨柒嚟嘅呢啲系，即杯水车薪，你点样争取人嚟认同你啫？你连本身自己香港啲人都唔认同你啊！屌你嘅老尾，真系好啦，跟住又勇武抗争啦。佢话法国黄背心运动咧就相当激烈，但系却能够胜出。香港人咧未准备好咁做。但系唔应该排除准备好嘅人，哇！屌你嘅老咩？你自己真系开技招，走去谴责暴力，将嗰啲准备好嘅人咧就谴责佢，吓话佢咧系破坏法治，破呢个我哋应该咧吓喺和平理性非暴力嗰个嘅大前提底下去做出抗争啦。你认唔认同勇武抗争系一回事，或者你认唔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系一回事？我唔系讲紧呢个路线之争。而讲紧你屌你噶啦嘛，你咁样转态你好无耻啊嘛！嗱，我唔理你系黄丝又好，蓝丝又好，非暴力又好，勇武又好，你李卓人长期以嚟就谴责暴力噶嘛，谴责勇武抗争噶嘛，你有冇可能依家话 话唔应该排除嗰啲长期以嚟就系以排除呢班人为己任。你而家突然之间话唔应该排除佢咁做，你应该去剖腹啦。喂，你活做人活咗六十几年，你都系要排除呢班人。你突然间同人讲话呢班人唔应该俾人排除嘅，坐紧监啦，嗰啲人有好多已经，有啲啊已经浪迹天涯啦，你点解唔排除佢啊？跟住仲好笑。跟住新东补选咧，就话政治伦理上就应该被 DQ 者优先，又应该由梁国雄自行决定点样部署。冇梁国雄决定咧，你不如黎智英，唉，你认真啲啦，坦白啲啦，横掂你都系要卖坦白啦。今次梁国雄有得决定咩？到最后咪金主黎智英决定佢选唔选都戇鳩噶。唉，你睇下狗势就知啦。你话要选啊，机要冇得选啦。即系呢啲人唔好咁无耻啦，所以真系，唉，即系抵你俾阿废土闹你噶，你转咗态啊嘛，你而家系，其实你个转态好明显，就系为咗嚟紧嘅区议会选举同埋未，即系下一年嘅立法会选举铺路噶啦，啊，你就系想即系去呃票啫嘛，系嘛？好啦，再睇埋呢个伪本土。仲撚賤格呢個陳澤濤呢偽本土真係白痴嚟嘅真係，即係你如果你係翻泛民，你就翻泛民啦，冇扮本土啦。好啦，咁佢點講咧？佢話民主派缺席投票，佢話市民明白政治環境，就算投票輸咗都冇辦法，但係要展示出所有人仍出席，仍然落敗是最重要的，你戇鳩啦你！問乜啲市民淨係要求啲民主派去出席投票，去撳反對票就得噶啦？喂，你要展示出嗰种嘅所谓抗争嘅意志啊！就算你唔认同勇武抗争又好，你认同和李飞又好，冇问题。我觉得系和李飞有和李飞嘅议会抗争嘅做法，你个有咩？呢只梗系要求人哋禁制投票举牌，举牌使乜你做啊？不如揾举牌男啦，是但男啦，是但男做立法会议员咪得咯，入去举牌，是是但但 TVB 新闻嗰、那个，使乜你去做啊？陈泽涛，你个嗰个标准咁捻低噶？叫啲民主派翻工，你其实叫佢投票多捻如啊？你即系叫翻工啫嘛？屌你个老尾，真系！你原来叫个议员去翻工，就系、是、代表咗佢啊，已经系尽咗责任啊！哇！ 个灵魂驱壳去咗嗰个立法会，就已经系 就已经系啊！ 报道啊，即系报道打卡。 哇！报道就已经系哇！咁我哋好多人都咁啊，好捻尽责吓。喂，如果喺私人机构炒咗啦，系咪啊？工又唔翻，又唔俾原因又得，随便请假又得，你就叫佢翻工咩？翻工之后，你就要展示出嗰种抗争嘅意志，话俾啲市民听嗱，我哋真系做足晒啲嘢都唔得嘅时候，咁啊，之后我哋先收货啊！你完全都冇做啊嘛，你就系投票有卵用咩？我屌你个老尾，真系使卵你投啊！投票俾我唔识投啊，揿掣，你议会抗争啊嘛！你话我唔支持议会抗争啊？唔支持你又讲，嗱，你又要讲。唔支持都得噶，有啲人都会唔支持噶。有啲人觉得啊，你投票都收货啦，咁咪收货咯。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翻工走入去投票，投帮你投个反对票就值得斗呢98,500蚊嘅人工，连埋15%嘅约满酬金，同埋每年吓、啊、有呢一个嘅资讯科技津贴，有呢一个嘅办事处真系100几万嘅吓、啊，跟住仲有呢一个嘅医疗保险，仲有每日558蚊咧。嗰、那个嘅酬作津贴系可以每日系报销食嘢，系累积嘅365日系可以。如果你认为呢一个人纯粹系走去翻工去投个反对票系值得攞呢啲嘅薪酬嘅，咁你咪值得咯。我就觉得唔值得噶啦，系嘛？你一定要搞啲议会抗争出嚟，咁你点样帮市民争取啲咩啫？你真系净系投票好啦。跟住话新移民咯，呢个陈澤濤又讲咯，佢好似淡仔阿姐咁来港努力工作。好多港人咧会认同佢哋嘅，但系不能够否认新移民骗取综援就较普遍啊！你冇嘢好讲啫，佢都系话我要接 各打50大板 super 咁样， 即系 super， 即系好明报 feel 啊！呢个系屌你嘅，明报嗰啲典型中立各打50大板，冇嘢好评呢、這个。好啦，勇武抗争系咩咧？议会失效时，或需要激进方法。个K泛民更包容，不需要每次谴责暴力行为。 喂，一使鬼你谴唔谴责？首先勇武抗争嗰班友依家都唔捻出现啦，已经系咪啊？喂，2016年2月之后仲有捻勇武抗争咩？你依家先讲讲閪啊？仲有啊，个议会失效，个议会失效啊，唔系屌你老味，你嗰班咁嘅议员喺度揸流摊就梗系失效啦。你系咪可以仲有？我觉得其实仲有好多空间去做嘅，系争在你做与唔做嘅啫。你唔做就一定失效。啊，咁我讲晒啦，你又惊住坐监，又惊住呢样嗰样，屌你嘅老味！你喂，你如果真系市民嘅代议士，真系为市民去争取福利呢样嗰样，你怕咩啫？系咪先？你都唔系嘅，屌你咪打份工嘅，咁你又讲啦，咁唔怪你议会失效啦。成日话人哋改你嘅议事规则，改完你嘅议事规则，你仲有好多嘢令到佢个议会，令到佢嗰、那个即系会议冇办法嚟到去正常咁进行啊嘛。你要谂啦，啲嘢我唔知道，系嘛？你唔好叫我喺度讲，你老尾真系，因为我坐监啊，屌你老咩？佢烧炮仗啊！好啦，跟住佢啦，佢新东补选。个为何补选呢？青年新政梁仲恒有位争议席时就要补初选，梁国雄参选咧就会浪费一次机会由新人出战落败，会否较有价值？嗱，佢仲系讲紧呢啲嘢。你屌你个老咩？你个陈泽涛仲喺度讲咩初唔初选，补唔补选？如果嗰个人系梁仲恒同尤慧晶 endorse 佢选，其实都系冇作用啦，都会俾人 DQ 啦。你老母，你自从有咗呢个 DQ 制度之后，你嗰个咪议会就已经玩捻完啦，啱唔啱啊？但系你班泛民仲话啊，唔系嘅，仲有得玩噶。咁你入到去议会嚟，净系你连一时候会都唔开，工都唔翻，票又唔投。跟住咧，依家就话啊、哎，我哋拉大队去投票啦。跟住又唔做议会抗争，喂！如果你嗰班冇俾人 DQ 嘅，肯去做啲嘢嘅，其实都仲有空间可以做嘅。但你嗰班友又唔做，跟住你嗰啲咧，有啲想做嗰啲咧，就唔俾你入去做 DQ 你。你呢个陈策涛就话啊，点解初选嘅时候唔俾呢个梁仲恒同尤慧晶去初选？喂，你唔好讲呢啲啦。首先，我当你嗰个初选机制，屌你个谂，你咁捻威水，可以同泛民一齐去初选，人哋又接纳你肯同你去初选，又俾你赢捻到你嗰个人都会俾人 DQ 啦，戆捻够佢 endorse 你，你试下又搵个人出嚟话，诶、哎，阿尤慧晶，我依家 endorse 呢个袁建恩嘅，佢一入闸咪俾人 DQ 咯，好简单啫嘛，一有呢个制度，你基本上你本土派就冇运行，唔使选，冚冷都唔使选，你讲完啦，你咩本土派啫？你陈泽都系，仲喺度谂咩新东补选派边个人关你捻事咩？你本土派有咩角色啫？吓、啊！啲本土派有咩角色啊？梁国雄选唔选关你柒事咩？我支持梁国雄选啦、啊！屌你老尾，真系梁国雄一定要选添啊！ 系啊，如果唔系冇得笑啊，大佬！ 屌你老尾，梁国雄呢个咁嘅人一定要继续献世啊！你知唔知啊？到时一齐拉 banner， 将佢喺网路屌票嗰啲嘢全部咧宣传出去，将佢喺个网路讲粗口屌啲市民嗰啲嘢一齐宣传出去，咩唔选啊？政治伦理啊嘛，屌鸠你唔选，我真系唔明白、啊。喂，佢呢个人其实冇逻辑噶，呢、這个陈泽都系。喂，佢又话梁游嗰两个位咧就要初选，系嘛？ 啊， 即系佢话梁游啊，即系佢话梁游咧就其实佢意思就话唔应该梁游嗰两位就唔应该初选，应该由梁游去指定一个人，一阴点一个人。咁、呢个就合乎政治伦理啦，系咪？咁我都觉得。如果嗱，你抽空唔好讲嗰啲咩嘢政治争拗，我都觉得 OK 嘅， 系 啊 OK 嘅。咁但系一梁国雄去选你，有啲可能叫人哋唔好去选啫，你明唔明啊？唔系你嗰、 那个可能佢想去选啫嘛，佢由呢个九龙东跨过去新界东度选。 唔系，我觉得做人咧最紧要咩咧？嗰、那个嘅标准系要一致啊，唔好喺度嚟搬龙门啊。既然你觉得梁游嗰个位，嗰两个位。是应该由本土派的人去出战的时候。那为什么梁国雄的位置不是应该由梁国雄去出战呢？我不明白。你不可能你叫他不要去啫。喂，我们做人就算你不认同他这个梁国雄是你为认为他黑衣红又好屌票红又好。喂，你应该一致的嘛，那个即是我们看那些事物又好什么，你那个标准不可以搬龙门的嘛，因为比龙门大了。比黄人大的，你明白吗？搬来搬去的龙门。喂，最紧一致啊嘛，系咪先？喂，被 DQ 者优先呢个已经系即系你哋泛民嘅共识嚟噶啦，系咪啊？你有冇可能系叫我梁国雄唔好去啫？我唔认同啊，呢、這个啊， 即希望佢係即反正啊。同埋佢話呢條友代表本土派，我唔覺得呢個人係本土派咯。啊，你話佢係咪本土派啦？阿黎牛， 我真係唔識分。 呢個，乜係要揾啊？邊個要揾啊？鍾漢林嘅屌你噶啦！係 啊，我冇認證啊。 佢揾佢做呢個認證啊！啊！你老母又话要守住库房系嘛？一阵间又话要啊呢、這个咩反对明日大屿，你老母一阵间又啊要国歌法系恶法，恶你老母咩？依家恶你恶得咩出样啊？你哋喂佢哋话对抗恶法噶嘛？佢哋做咗啲咩啊？喂年宵系咪一个好好嘅宣传嘅渠道啊？你有宣传过反国歌法咩？点样对抗恶法啊？呢啲咪贱咯，一味嗌口号。喂，佢哋完全系即系冇宣传过呢、這个，即系喺嗰个嘅年宵，即系借住呢、這个即系年宵话过年呢个空档噶吓。 我认为佢哋应该都系扮系好似啊，好多人去投票咁啊，跟住哦输咗咯，咁啊跟住咪过咯 吓、 啊。即系佢嗰套态度啊，即系李尚仁嗰个态度 吓， 系嘛？即系我觉得佢哋都系同一样嘢咯。啊，即系话哦，国歌法嚟啦，咁啊审咯审，跟住我哋又出晒席啦，咁啊跟住哦系咁投反对票都系三读通过啦，咁啊唔知几多读啦，咁跟住哦跟住同市民交代就系、是，哦而家我都系反对咗噶啦，都系反对唔到，唔够票噶啦，咁样咁又系收工咯，都系一样啫嘛，系咪先？喂，大人咧。好，咁啊，佢行开一阵，我去咗洗手间啦。主持去洗手间，喂，快啲翻嚟啊！哎，翻嚟啦，翻嚟啦。哎，好尴尬呢个位，直播去洗手间。哎，咁啊，我哋读一下啲留言啊，佢行开咗。咁我見到咧，就有個 iPhone Mac 咧，佢就話民主派缺席投票咧，係同係重要會議。咁甚至咧，劉小麗推行嘅重發小販牌照咧，同埋墟市政策公聽會咧，泛民不出席嘅導致流會啊，咪就係咯，即係話佢哋根本就係冇默契啊，係嘛？唔翻工啊，咁啊爭在出未出商糧嘅啫，佢哋。 系啊，啊！ 喂，我帮你顶一阵，我读咗一个留言。 哦，系啊，咁啊，所以咧，嗱，嗱呢个真系就系泛民咧嗰啲，唉，嗰啲劣根性啊！好啦，即系你谂下，即系呢一个咁嘅朱海迪啊，佢啲村长都选唔到啦，你仲喺度话呢个选个选，根本上你个选举制度咧就已经系接近崩溃噶啦，系咪先啊？佢唔中意边个？他就说不让你去参选，现在费事等你选完才 DQ 啊，直头系，现在选之前都 DQ 你了，等你冇得，费事俾你赢 Q 咗之后再 DQ 咧就肉酸啦，费事。 冇咁难睇。 咁难睇啊！唉，不如你死先啦！啊，咁啊，即系你咁你死捻咗啦，咁啊唔咁啊，冇眼屎干净盲咯，话喺知你咯，系咪？啊，即系所以呢啲友仲喺度话啊，呢、這个选嗰个即系好热衷咧，仲喺度话本土派乜乜乜走去选。选你条命咩？本土派你就冇得选啦，已经系嘛？ 死人都冇话自己系本土派， 即系如果 唔系，其实你真系唔需要讲啊！你做啲嘢出嚟系咪？或者你个政纲有啲乜嘢，你都唔需要话自己系咩派噶 吓？ 系咪先？即系你做俾人睇啊！我觉得即系你应该做出嚟噶嘛啲嘢 吓，唔系因为你如果嗰啲咧，如果想攞98,500想斗呢份粮嘅咧，就唔好话自己本土派啦，系咪咧？免得你冇得入闸。OK。 系咩派都好啦，你唔好讲本土派就得噶啦，新香港派咯，一系。 唉，真系，系咪先啊？好啊，咁啊，即系嗱，就讲下呢一个嘅，即系讲完呢坛嘢咧，喂，讲下呢个环保团体咧，又系好笑喎，你知唔知啊？ 啊， 呢一个嘅环团啊，咁话说咧，就在上个礼拜咧就发生了一件嘅趣事啦，就系话有一班嘅所谓环保团体咧，就系以朱海迪为首啊吓嘅所谓环保团体咧，就去咗呢一个嘅超市嗰度咧，就去抗议。嗱，佢抗议咩咧？我哋俾图片大家睇下先 ，OK？ 嗱，呢班友真係好好笑嘅，真係。個活動咧就叫做比膠超喎，就比翻啲膠超市喎，啊，真係比膠超，唉。咁話説係咩咧？嗱，就喺呢一個嘅2月3日啊嘅時候咧，就多個團體咧喺九龍塘又一城商場嘅超市 Taste 咧，即係成哥嘅高級百佳啦，呢、這個叫做 佢哋、okay? 專搞成哥， 係啊，佢專搞成哥，點解唔去惠康啊？我真係唔明啊！ 惠康牛奶公司啊嘛， 嚇、啊、牛奶公司唔搞，英姿又唔搞， 係 英，咁好啦， 係專搞成哥。 咁你夠膽去華潤搞啊？屌你個老母！你有冇去過華潤抗議？我想問，屌你老母！呢班友真係專搞成哥，你就恰鳩佢咧仁慈啦！仁哥啊，呢、這個阿、啊、成哥真係好仁慈嘅，話俾大家聽。你呢班冚家產左膠，你記唔記得有一鑊？佢哋走去長工中心嗰度坐曬喺個大堂嗰度抗議。 人哋翻唔到工啊嘛，搞人哋， 搞人哋翻唔到工。喂，嗰鑊成哥，喂嗰鑊成哥都冇起訴你哋啊！ 啊、即系冇追究啦， 冇追究你哋啊！喂，嗰镬啊，你知唔知你呃人几贱格啊？嗱，首先唔好讲咩，你一讲话官商勾结啊，一阵又话谋取暴利啊，地产霸权，唔好讲呢啲嘢先。你作为一个，你试下去第二个地产商嗰度抗议，我睇下你俾唔俾人告到甩裤？你专恰成哥啫嘛，其实而家系好简单啫嘛，你就专恰佢老人家，专拣佢嚟搞噶。嗱，呢个系事实嚟噶。你系唔系喺李嘉诚放大佢个头像印出嚟，然之后喺嗰度打交叉，跟住喺佢个头像面前装香啊？ 神系有李嘉诚个样黑白相咁样，佢哋举啲牌咧，官商勾结咧，一定系有李嘉诚个样 嘅。系啊，喂，你试下搞第二个富商啊？你够胆咩？你试下喺第二个富商，你试下 富王 嗱，你印啦、啊、四大富豪，你印埋其他四个出嚟啊！屌你谂啊，四大天王喺佢面前装香啊，笨柒！我睇下你俾唔俾人告啊嗱。嗱，你呢啲咧叫咧欺善怕恶 ，OK？ 你揀人嚟恰噶，好明显镬镬都系噶。好啦，佢哋发起呢个比胶超行动咧，就话即系所谓比翻啲胶超市，就要求咧超市咧承诺啊停止过度包装同埋使用嗰啲即系一次性嗰啲嘅即系塑胶啊，所以塑料啊，即系嗰啲即系包啊生果啊或者包装纸啊嗰啲乜嘢啦。啊，咁但系你朱海迪呢啲好捻伪善啊嘛。啱啱啊！首先，你第一个伪善就专拣成哥嚟恰，呢个已经系好伪善噶啦。 系啊， 你唔永远唔去华润噶，中资唔敢搞啊，牛奶公司又唔搞噶，吓、啊。嗰阵时就算唔好讲佢啦，以前有个谭德志个系啦，嗰、那个叫做快必系嘛，走去阻碍其他嗰啲市民使用，又或者唱啲散纸喺个收银嗰度左搞右搞，又系百佳嚟嘅，即系镬镬都系恰佢。OK， 你就知道 有默契嘅，佢哋有默契，唔会惠康，真系有默契 嘅。系啊，真系有 人嘅惠康，我次次都系李嘉诚嘅。 喂，香港就三大超市集团嘅啫，百佳、惠康同埋呢一个华润，系咪啊？华润改名啫，都系华润噶啦。你唔去，系咪先？嗱，呢啲就系贱人嚟嘅。第二个虚伪就系伪善，就系、是、喂，你唔该你啦。过年流流，我都话有个蓝天行动，你哋成功咗啦，点解唔出嚟啫？报喜啫！上个礼拜年27、年26、年25开始，系咪成个蓝天系翻翻晒嚟啊？嗱，依家最近呢两日咧，天阴咧，嗰啲就真系大雾啦，真系雾霾啦，呢啲系 雾气 啊！呢只雾气啦，真系雾霾啦，就嗰啲冇 PM2.5 啊，冇悬浮粒子啊，冇剩噶啦，你出到去咧，你感受到嗰种咧，依然系好清新噶，虽然系湿立立。但系咧，佢嗰种雾气咧，系比即系唔系嗰种局促啊， 即系类似清晨嗰种雾气啊。 系啦，都系清新开朗嘅。你唔好话我吹水啊！你真系落街感受一下知噶啦。即系虽然系 大陆停咗工啊嘛， 系啦。虽然呢两日系雾气沉沉，但系咧你依然出到街咧，都仲系即系感受到嗰种清新嘅。嗰种 freshness 真系好紧要噶。你知唔知跑马都系讲呢种新鲜嘅啫。好啦，你上个礼拜。咁多蓝天，点解你唔够胆指出系因为中国嘅工厂停咗工，然之后嗰啲人全部春节，即系农历新年啦，冇又蜚语啦，唉，我屌你个老尾真系，系嘛？因为人哋系叫春节嘅，我照咁噏啫，系咪春运咁系嘛？咁唔系我哋要龙运噶嘛？你是等蛋啦，唉， 龙运巴士， 龙运，屌你系咪龙运巴士？真系好捻难服侍嗰啲咁啊，有啲人唉蜚语蜚语，唔好听啦。飞你老尾咩？好啦，喂，你点解唔够胆指出系因为嗰个污染源主要都唔系喺香港， 唔夠膽指出西貢啊，有八十友走咗落嚟啊！你有冇睇新聞啊？八十友走落嚟扎營啊，自由行啊！你朱凱迪有冇去監察啊？屌你噶啦！你有冇去監察下嗰啲扎營完之後有冇圍低嗰啲圍下嗰啲垃圾啊？有冇啊？你都冇啊嘛，冇得扮嘢啦，朱凱迪。你除咗專恰成哥之外，有咩叻啫？你又唔夠膽指出香港嘅空氣主要污染源係來自中國，唔夠膽啊！呢樣嘢係絕對佢冇人夠膽指出噶，呢樣嘢係你點啊？你叫去東莞嗰度抗議啊？喂，你綠色和平咪好中意喺嗰個摩天輪啊？即係嗰個香港電信嗰個摩天輪啊，即係中環嗰個咧，咪好中意喺度擒高擒低，又走去掛 banner 嘅。 掛畫係啊係啊！ 我哋夠姜去深圳搞啊，夠姜去呢一個嘅東莞搞啊！哇，香港嗰啲空氣污染 又係成哥 嚇，係啊， 又係成哥， 香港電信喎，屌你老味，真係慘啊！專揀佢嚟黑噶，冇講笑噶呢樣嘢係。我哋观察咗好耐，呢样嘢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你班家产泛民就专恰呢个长江集团嘅，边个呃人嘅啫？吓、啊，好啦，你又唔够胆去即系大陆嗰度抗议，你又喺香港讲，不，你首先香港嗰个空气污染源就已经降落好低，你电厂减排又好，呢、這个汽车个减排好，已经系做到基本上系做到九成九噶啦，已经系。再做都已經冇乜空間再去減排啦，其實係。 唔係個問題，其實佢話要俾膠超啊嘛，即係俾翻啲膠超市叫佢用少啲啊嘛。咁其實佢示威係咪應該去環保署嗰度示威咧？即係譬如你話啲廢氣好多，你唔會走去圍佢圍龍運巴士噶嘛？你明唔明白啊？係好唔合邏輯噶嘛？嗰、那個係你咪叫政府立法咁， 你咪叫政府做嘢咯。喂， 系啦，喂，你要包装要包少啲嘅，咁超市咪跟住做啫嘛，就系咁啫嘛。 其实政府已经搞个胶袋税，依家由胶袋税变成胶袋收费，由嗰个嘅商户自行去收费，已经系回应咗你班冚家产嘅诉求啦。 迟啲家居垃圾又话收费，其实都系回应咗噶啦。 已经回应咗啦，你班冚家产仲唔够啊？仲搞唔得多事啊？迟啲下年又话 要搞成功。 喂，今年开始又话要搞呢一个垃圾收费啦。家家户户咧就要向呢一个政府咧买政府嘅胶袋，先至可以抌垃圾啦，唔可以违规抌垃圾啦。你老母咪系你泛民呢班冚家产伪善捻搞出嚟嘅？屌你咁样每个月就交多几廿蚊去吓、啊，就去买胶袋。我仲系买嗰啲胶袋好过买呢啲啦。屌你个老尾真系买胶袋，俾翻啲胶超市。你老尾真系，喂你唔合理啊嘛？呢样嘢系，喂。嗰、那個超市，喂，你只能夠你點可以干預人哋嗰個商業運作嘅啫？我真係唔明 白。佢啲做 show 啊嘛，咁啊，即係佢咪搭台戲出嚟做咯，係咪？曝下光咁樣。 你要反對塑膠，唔該你去後海灣睇下，唔該你去大澳睇下，唔該你去嗰啲接近啊呢一、這個中國嗰啲水流啊、珠江口嗰啲流域啊、嗰啲海灘嗰睇下，龍鼓灘睇下。嗰啲咁样嘅塑料，嗰啲瓶啊，吓、啊，即系胶樽啦，名啊有肥鱼、肥鱼，嗰啲咁嘅胶樽，农夫山泉又有，怡宝又有，玩嘢啊？嗰啲系 taste 卖嘅咩？吓、啊，边度飘落嚟噶？你够胆讲咩？ 康师傅， 屌你咪康师傅嗰啲咁嘅嗰啲咁样嘅杯面，边度飘落嚟噶？够唔够胆讲啊，朱凯迪，你都唔够胆指出个事实嘅真相，你就唔好出嚟献世啦，你好伪善啊嘛，柒头皮，即系闹你又好似闹你咁，喂，你本身做呢样嘢冇问题噶，如果你系嗰个一视同仁，你一致噶，我觉得冇问题噶，屌你老母，你净喺度揾香港人笨柒，喂，嗰啲咁样嘅，你唔好讲啊咩啊，系依家好多行山嗰啲行山径啊。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简体字嘅包装嘅塑料嘅垃圾啊！咁点解从来冇见过你出声啊？你话诶嗰啲唔系嗰啲香港人买嘅，香港人买大陆嗰啲淘宝嗰啲货落嚟食，专登掉。好啦，我当你行山嘅，你冇得讲。咁喺海滩嗰啲系咪香港人专登拎去倾赌噶？屌你个老母，专登拣晒嗰啲简体字嘅，专登玩嘢啊！专登拣晒简体字嗰啲包装嘅垃圾，就专登拎去嗰个海滩嗰度倾赌，专登喺珠江口流域嗰啲海滩度倾赌，专登屈你大陆人，系咪咁样咧？你讲啊嘛，你讲咗出得噶啦，我服你。你唔讲啊嘛， 你回避啊嘛，俾翻啲交超市，俾翻啲交你啦，柒头！即系边我都未见过有啲人咁捻伪善嘅，真系一专登要拎出嚟话一话佢就咁解。喂，你要正视嗰个污染嘅问题，你就不得不向呢、這、一个即系不正视中国嗰个问题。你香港又仲有几多污染啫？啊，左讲右讲。我当你全部唔用啊！你有嘢占几多啊？个百分比系，屌你个老味！你自己完全都唔会正视噶。去海滩睇下啦，多啲落区咯，又一成把捻咩？屌你真系示威都要拣又一成啊！真系疏干啊！唔该佢去即系睇下嗰啲，唉，我真系唔明啊！ 有啲做 show 啊，要做嗰啲吓。做嗰啲环保胶体冇办法啦。 下一位几多哇哈哈嗰啲咩低 B 钙奶啊？屌你老味！ 哇，蒙牛啊嘛，你上集有讲， 即系专登整蛊你大陆人嘅嗰啲系吓。你咁样叫环保？即系然之后嗰啲香港人又信你呢啲叫环保嘅，我无话可说。诶，咁捻容易啊，俾人搵笨柒嘅真系。喂，呢班友摆明系搵笨柒嘅，啊！嗱，佢嘅讲咩咧？嗱，我哋又讲下佢讲咩啊？唔好话我一言堂啊！唉，朱海迪就话政府即将咧进行推行呢个立法征费，但系当局咧就只系向小市民开刀。佢就话市民喺超市购买嘅水果同埋蔬菜咧，都用上呢个保鲜纸同胶袋，就好冇必要咯，就咁攞走都得啦。佢批评咧市民喺垃圾征费底下咧就成为牺牲品，就话咧大型嘅零售商咧、生产商同埋大商家就有责任减费，你都废话嚟噶。喂，嗰、那个嘅超市，喂，你买生果买成，买雪糕买成，你喂，如果佢唔俾嗰个胶袋，你咪系咪攞到成手都湿立立啊？你摆落个袋度咪湿晒啊，傻仔！你有冇首先你朱海迪有冇去过超市买嘢噶？你讲呢啲嘢嘅时候，吓、啊， 同埋我话俾你听咧，你呢啲咁嘅征费，如果喺个商业嗰度征费咧，你又系打残啲本土嗰啲饭馆啊、士多嘅咋？ 系啊。 啊、因为人人都我李嘉诚又拎啲钱出嚟，咁你办馆又拎啲钱出嚟，咁斗消即系要俾政府征费啊嘛，咁嗰啲成本又转嫁落去嗰啲消费者嗰度，其实都系一样。 咁啊，更加之啲人更加之唔去士多办馆米铺嗰度买咯，执晒啦，米铺都已经办馆已经少啦。你成咧朱希迪就话讲本土 保护啲小店啊， 又要小店，跟住佢咧你就不停咁增加小店嘅成本，啲戆卵鸠嗰啲人真系，即系你依家就推啲小店去死。喂，如果唔俾交咗邊得噶，大佬？即系唔系话诶，我哋要咩要喺每一个嘅生活嘅环节去做多啲嘢，唔系唔做啊！我都觉得你如果系佢要做到咁尽，冇问题。你叫大陆嗰班都一齐做，嗱喺呢样嘢要大家同步噶，或者一人行一步。屌你个老母，你自己叫香港人你乜柒胶袋又唔用啊？呢样又唔用，嗰样又唔用。喂，上边嗰班友就猛用，咁你点样环保啫？喂，成个地球一体化嚟噶。 三面环海喎、啊，香港地系咪先？ 个地球系一体噶啦，已经系地球村嚟噶啦。你知唔知啊？喂，嗰啲空气啊，嗰啲空气冇国界噶，阿哥，啲空气啊，水源啊，冇国界噶。 啲空气由河北嚟嘅，啲水啊喺汕头度流落嚟嘅，系咪先？ 喂，嗰啲水西江喺边度嚟噶？一路由贵州由呢一个嘅广西、广东一路流落嚟噶，珠江口，阿哥，嗰啲水，啲空气喺北边一路飘嚟，冇国界噶，傻仔。人哋唔做，你自己做，你做几多都冇用啦，啱唔啱啊？你要求香港人咁严格嘅时候唔紧要，你敢唔敢要求大陆都一齐做先？嗱，你够胆要求我都话你咧，人哋就算唔肯睬你，你都完全都唔够胆讲，唉，真系又惊住干涉人哋嘅内政，咁你唔好搞啦，咁捻伪善，你自己香港丁屎咁低忽，你可以搞到咩？你根本上系极之受到中国嘅因素影响嘅，唔好扮嘢啦，你可以读。你搞呢啲环保可以独善其身咩？你唔得噶， 冇可能。 你一定要协调噶嘛？屌你老尾，真系呢、這个喺度咩咩搞咩胶袋，搞咩咩，唉，真系搞完呢一个嘅饮管就搞胶袋。嗱、啊，你睇佢几伪善啦！嗱、啊，影咗呢啲图片出嚟噶，唉，放大俾大家睇下。嗱、啊，呢啲系嗰个毒媒影出嚟噶 ，OK。你怎样攞落嚟啊 ？OK， 唔紧要啦，我唔放啦，嗰张图，唉，真系。 即系好啲，都系佢哋嗰啲，即系影住一堆塑料啊，嗰啲胶樽啊，或者嗰啲包装盒咧，即系食紫菜啊，食咩咪有啲包装盒咁，佢咁样影咗出嚟，即系话呢啲，喂呢啲冇得减噶，大佬，呢啲系生产者嘅责任嚟噶啦，就同百佳冇关噶啦，即系希望佢哋系唔好咁无聊啦，再搞呢啲。呢啲咁嘅活動，唉，真系，真系要正視噶呢样嘢系，你即系呢个咧咁样搞咧，你除咗呃选票之外咧，就冇其他作用啦。其实真系噶，咁 唔 好 系你 啦， 要 喂， 搞就搞啲嘉年华啦，系咪？宣传下嗰个意识好过搞呢啲系冇意思 系啊， 嘅，系 搞 咪 呢啲系 先？ 冇意思咩？比较超你食字啫嘛，即系食比卡超嗰个卡通片啫嘛。同埋你话呢啲，唉，什么交唔交代嗰啲嘢？喂，好多嗰啲咁样嘅，即系一般嗰啲私人嗰啲小店啊，嗰啲铺头啊，暗瓦底都俾你，佢都冇收钱噶啦。你咁样先方便到啲街坊，留到啲客噶嘛？屌你，仲有个胶袋本身可以攞嚟装埋，屌，即系攞嚟掉垃圾噶，攞嚟装垃圾噶，系可 唔 以。 係，其實好多人都會識循環再用噶啦，嗰啲膠袋就 咁系咯，你估用 係 完之后 嘛？ 就呢个掉，喂，用一个掉折堕啦，个人自己都。喂，啲人自己识谂噶，唔该你啦，自己本身就识得循环再用噶。屌，你唔好讲到嗰啲人好似你班咪泛民咁大花童啦。你估个个96000未开头咩？98500未开头咩？都发神经啊！真系，好多人本身自己就识得晓得去循环再用，就唔需要你呢啲咁嘅政棍咧额外去宣传。好啦，喂，咁啊，即系讲完呢一啲嘅政棍之后咧。或者有一个啲要讲下话，话说咧，嗱呢个引述啊吓，费俾人告啊吓，一引述《苹果日报》今日呢个头条报道，嗱引述啊吓，OK， 赌 好 王 啦， 老 喂喂，无啦咁大声添，嗱呢个《苹果日报》咧就报道咧就话阿赌王咧就病危吓，传出啦呢个消息吓。呢嗱引述《苹果日报》有咩要告啊？告肥佬黎一下，OK，就话器官衰竭入 ICU 啊，咁啊，哇！呢单嘢都引起即系呢个澳门街嘅轰动啊！你知我哋其实嗱，我哋啲益 关心 友咧 澳门街嘅状况 啊，我哋啲益友咧，除咗香港同埋啲华侨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英国之后咧，就澳门嘅益友咧就最多噶。咁我哋讲下呢一个咧，都真系，哇！呢、這个系即系好轰动嘅消息喎，97岁嘅赌王啊，何鸿燊啊，咁啊，话说咧，《苹果日报》今日就话，呢个二房啊，就同霍氏基金啊结盟啊，即系呢个霍英东嗰、那个基金啊，就话佢将会咧主导呢个澳娱就抗衡啊四大咁啊，话说咧。就话以何超琼为首嘅二房啊，上个月底突然间同已故商人霍英东创立嘅霍氏基金啊，同埋顺德咧就订立咗协议，就组成股东联盟，就持有咧澳娱过半数嘅股权。咁往后咧将会共同推选澳娱同埋澳博嘅主席以及董事会嘅成员啊，就变相巩固权力，并且主导咧呢个赌业王国咁话吓。咁啊！但四太依家仲系即系做紧呢个联席嘅主席嘅吓，呢个澳博嗰度，同埋做紧呢个澳门赛马会嘅主席嘅。咁啊，迟啲咧就可能会增添啲变数都唔定啊！真系。不过咧，呢个澳门咧，话说咧，其实个赌牌啊，都系即系即将届满噶啦。咁啊，本身咧有两个牌咧，就系即系下年到期嘅，就系呢一个。澳博啊，本身下年都到期嘅，但系咧就延迟咗咧，去2022年咧，就连埋其他嗰四个咧，就一齐去处理啊。咁但系呢个咧都好多变数嘅喎，嚟牛，因 点 为 解 咧 咧？ 嗰个金沙嗰个嘅老板啊，嗰个所谓 美国人嚟噶 美国人嚟嘅嗰个咩 系美资 美资嘅嗰个叫做艾德尔森啊，定咩啊？即系总之金沙个老板啦吓。就其实佢系特朗普嗰个嘅， 美洲赌王 佢系唔系佢系主要嘅共和党嘅捐款人嚟 金 嘅， 主 金主嚟，真系金主嚟嘅。嗱，你查下呢个阿德尔森， 同埋特朗普，你 Google 嗰个 search 就知噶啦。佢系特朗普最大金主，佢成就咗特朗普噶噃。咁所以喺呢个中美贸易战底下，吓、啊、就喺2022年咧，当然咧仲有三年嘅时间啦。 打完啦，分分钟先。 嗱，呢个你讲下，我冇讲啊。我坚定地支持一国两制啊！屌你， 系 嘅， 我都系。 你讲分分钟玩完就金沙系嘛？咁啊， 我打完仗啫，我话玩完。 哦，打完啊，哦， 打完 你小心啲讲嘢，俾人拉噶， 打完啦，苏文峰嗰啲预测咁样样。 哦，系咪因住啊？系、哎、小心俾人拉啊！你知我哋节目多人听，你冇人听念南摩嗰啲台。就你亂噏都冇所謂，一有人聽好罩忌啊，知唔知啊？屌你咪一間就將你啲片段嚇，即係攞去舉報啊嘛，屙撚啦嚇。 係，我講翻金沙嗰度。 講金沙嗰度咧就2022，即係佢咧就依家一齊審批啦，所以就三年後啫。其實三四年啦嚇，先至會即係知道佢批唔批俾佢啦。本身咧，其實澳門都倒牌得三個嘅啫，咁啊三個主牌。咁就再批給三個副牌嘅，即係每一個主牌再批多個副牌出嚟。咁金沙其實係副牌嚟嘅。咁到底佢仲可唔可以即係續牌咧？咁啊成為一個即係疑問，好有疑點啦。因為你喂大佬，你原來你係特朗普嗰、那個即係最大嘅金主嚟嘅。咁喺依家喺咁樣嘅咁即係嗰個中美貿易戰啊咁緊張嘅時候，嗱如果依家審咧，就好大機會咧，都分分鐘咧。未必得嘅，咁但系三年之后又唔知咩光景啦，系咪吓？但系都大家如果持有嗰啲嘅相关嘅嘢投资产品嘅时候，就会自己留意一下咯吓、啊。即系呢一样嘢系都有变数噶吓。咁啊，喂，嗱，首先咧，嗱，我哋见到阿基哥冯剑基留言吓，咁佢咧就话神驱泥牛，新年快乐。逢六开声，冇得收声，工作愉快。咁我哋咧亦都喺度恭祝阿基哥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吓、啊。基哥好嘢吓、啊， 基哥系恭喜恭喜， 基哥真系好嘢，好好嘢。啊！嗱，所以咧呢、這个澳门咧，澳门街嗱好多益友。因为又喺澳门嗰边咧系生活，亦都有收听我哋嘅，要讲下。咁话说咧，嗱，依家最近咧，我又留意到有一个嘅都异动啦，叫做系。咁我唔知道你知唔知边个系陈明金啊？即系呢个澳门嘅即系票王啊吓，即系曾任呢个立法议员同埋系一做咗行政议员嘅。咁咧佢就旗下有一个赌场咯，我谂你一定知啦，就叫金龙啊吓。金龙你也知啦，金龙嘅六楼你系就好熟添啦，可能会系咪吓？ 哇，我真系唔识。 金龙六楼就十八啦。啊，咁可能你就好熟啦，啊，好熟啲老家宝啦，啊，咁咧，话说金龙咧嘛，嗱有几间嘅赌场咧都系即系改咗名，你知唔知啊？ 吓，系咩？又改咗名啊？ 系啊。 吓，咁啊要讲下喎。 咁咧， 改咗咩名？逆咗主啊，定系点啊？ 唔系，就系、是、统一翻啊！即系嗰个嘅嗱，你知唔知道咧？嗱，氹仔咧就、啊、即系喺嗰啲嘅即系所谓老氹城啊开之前咧，就其实系佢已经系有赌场噶啦嘛。咁其中一间咧就君怡啊，唔系知唔知喺边度先？嗱，澳门咪有个氹仔就有个赛马会啊，系咪？ 系 吓，咁啊马场对面就系呢一个叫做。君怡噶，君怡隔篱咧就开始有啲住宅嗰啲 building 啦。咁咧有一间咧就本身咧嗰度叫做骏景啊。咁骏景咧本身都系阿陈生名下嘅，系咪都系金龙集团嘅？喂，但系依家就改咗名叫做骏龙喎。 系。 咁啊，另外咧就有一间咧就应该系呢一个嘅。御龙啊，又改咗做，再有一间咧就系、是、叫做万龙嗱，呢啲咧就系、是、你嗱，依家你咪见到佢哋系咪改名咧，全部以龙字做命名啊？ 系 嗱，咁咧就即系好似好有嗱，已经有四间啦，乜龙乜龙乜龙嗱， 系 咁咧就好有一个气势啦。会唔会嗱？依家有啲人喺度估紧咧，就会唔会啊？阿陈生都系想即系喺呢一个嘅吓、啊， 我选特首，即系喺澳门嗰个倒牌啊，续期嘅时候会想 更进一步， 系啦，会更进一步分一杯羹咧，因为佢依家呢咧系借牌噶嘛，其实系。 系咁啊，即系租人哋个牌啦。 系啦，租牌咁，依家会唔会系佢想更进一步，想到佢系竞争一下咧？咁样嗱，依家咧系澳门街咧传出有一个咁样嘅声音嘅吓。咁所以就即系话好犀利噶，呢四间系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啦？ 啊，冇去啊，咁细呢啲 吓，你冇去啊？ 呢啲好细啊，系啊。好细好 细，我成日去过有一期系，因为探亲嗰个面 bad 细啊，你知唔知啊？100蚊一支， 冇乜人赌纸，好冇瘾嘅喎。小猫几只咁， 但系佢100蚊一注咧，你可以睇牌啊嘛。 系啩，摸下牌瘾咯。 唔系，如果你唔想咩，你咪上下买咯。屌，好简单啫嘛。你如果冇人买嘅，你要自己去，即系你要自己去，即系所谓叫做开路先锋啊。因为你冇人嗰啲台就系咁噶啦，你要自己开路噶啦。咁你如果你要自己做开路先锋嘅时候，你咪可以上下买咯，吓、啊、上下买嘅时候，咁诶，你如果100蚊 min bet， 你其实都系装埋100，悭埋100啫嘛，你都唔使蚀噶。你最多嗱，因为如果佢抽大水嘅嗰啲台系，咁你咁装开6点咪蚀50蚊咯，吓、啊。 系。 咁都冇嘛，即系无伤大雅嘅吓、啊，我觉得系。同埋嗰啲有好多本地人去嘅喎，嗰间系。即君怡同埋呢一個，依家叫做呢、這個叫做俊龍啊，即以前就叫做唔係麥俊 龍。啲師奶啊，叔嗰啲啊， 係好多噶本地人去噶，係啊，師奶係 本土味啊，我哋場 即係澳門本土啦、啊，呢、這個澳門本土場啦、啊。啊，咁啊呢一、這個嗱、啊，如果你話講澳博自己真係經營嘅。咁你最地道嘅最本土一定係海記㗎啦，係咪先？海記尤其爬灘嗰班阿叔，基本上你都認得㗎。如果你去多幾次就一嚟嚟去去都係嗰班人㗎，嚇、啊！即係嗰啲賭翻灘嗰班啊，嚇、 啊！ 即係都冇乜新嘢。 係咪得幾個賭場仲有翻灘賭㗎啫？ 翻灘咧就嗱，澳門 咧舊式嘅賭博遊戲。 吓、啊，我知道氹仔嗰边就少啲嘅啦，金沙有啦，海记有啦，新蒲有啦，嗱，其实最多都系我见得最多都系喺海记同埋金沙嗰度，因为多台啊， 啊， 应该系佢哋嗰啲爬滩嗰啲有嘅聚脚点嚟噶， 因为佢哋都会翻滩嘅玩， 我会睇人玩咯，我自己唔玩， 好、无聊啊，喺度数花纸咁 即系其实喺度估啫嘛，1、2、3、4， 啊， 咁就系好无聊啊，因为佢嗰个节奏好慢噶，好慢的。 好似马骝嗰啲玩啲游戏咁。 喂，同埋嗰啲阿叔好容易输咗会暴躁，借啲嘢喺度乱咁闹嗰啲荷官啊，有剩嘅会。因为佢哋都卖得几大下噶，有冇睇少啊？几万一注噶。 哇！ 系啊， 四分一机会 啊。唔系，佢可以买咩噶嘛？射三红啊，啊咁啊。咁你好难射穿窿嘅吓，咁、啊、有阵时就系射穿咗个口咪咩咯，咪搵啲海军出嚟，系啊，会有噶。咁所以咧，喂，喂，阿基哥话，佢嘅三次不准入澳门吓、啊，海关话佢会破坏澳门治安，嗱、啊，佢咧就应该干犯咗呢、這个内部嘅保安纲要法啦吓，咁、啊、应该咧就会喺外港码头咧直接咧就遣返嘅，会派翻张纸俾你嘅。因为咁呢个佢话有冇得解？话我唔识喎。首先我又唔系澳门嘅相关嘅当局，咁啊希望基哥唔好做出一啲对于澳门嘅治安有损害嘅嘢就得噶啦。啊，咁你自己睇有咩方法啦？唉，真系，因为佢俾澳门禁止入境咧。就係、是、干犯咗啲，梗係干犯咗啲保安纲要法，有外港码头啦，多数系吓，就会遣返咯，吓、啊，咁冇办法嘅，啊，呢个系，因为你系干犯咗，咁啊，你可以唔使嘥钱去搭船啦，啊，咁回程嗰程系唔使俾钱嘅，你知唔知啊？即系遣返之后。 好人道， 好人道啊！大佬， 翻嗰程收钱。 嗱，你唔想买机哥啊？回程唔收钱噶，吓、啊，就送你上船添噶，系会。 咁咧就即系澳门咧都系即系吓花花世界吓，即系如果要讲咧有好多嘢讲，咁啊唔讲得啫吓，好多嘅内容吓，即系关于赌博嘅吓，即系我哋唔鼓吹赌博，因为即系唔鼓吹大赌啊吓， 系 因为好 理性赌博 吓， 理性赌博啊， 因为咧你要一辣着咗咧就好容易出事啊。咁啊，一個人去咧就三個人翻只騎龍噶啦，咁變咗嚇， 有人護送， 係啊， 跟住交接，碼頭交接儀式， 係啊，咁咧就你唔好以為走得甩啊，呢啲咧就，喂，嗰個有一個咩藝員 TVB 嗰個咪係咯，個司徒咩啊，咪一賭錢嚇，個男嘅，係啊嚇， 啊移送債仔儀式， 係啦，喂，基哥話喎，佢話佢哋怕佢贏曬啲賭場。啊、你可以乐观啲咁样谂啊，就系咁啦啊！即系依家咧嗱，话说咧呢、這个港珠澳大桥咧又系好笑啊，因为最近咧开通咗之后咧就过年咧就今年第一年过年啦，佢开通咗之后，哇！你嗰度做咩？你有人声啊，黎牛？ 系系，sorry，唔好意思。 OK， 好啦，咁啊可以继续啦。咁咧就。他们的配套似乎又不是做得挺好啊，因为人一太多呢，他们的售票机就即是坏机啊，即是这个话说是昨天中午的事来的，那一坏机怎么算呢，那就没计了，那就在中午的时分就索性是免费搭车，那些市民呢些乘客就一窝蜂涌上车，很开 心啊，免费 了，因为那几十元都悭回了。咁實情咧，嗰、那個港珠澳橋咧，冇錯，佢收費係非常之平啊！即係對比 幾多錢咧？70元啊，好似係嘛？ 係，咁但係對比起船咧，船就三倍到啦，200元啊嘛嚇。但係咧個時間咧就實在咧唔啱我啊，因為咧好老實講嗱，你喺香港又要搭一程車去呢、這個人工島啦、口岸啦，係咪？口岸又要坐金巴去到澳門口岸啦，澳門口岸又要坐一程車，就要坐101X 喎。係 吓、 啊，唔系发财车嚟噶，嗰度都仲 嗱。如果你坐发财车咧，就由澳门口岸去外港码头，咁你再由外港码头再坐发财车，嗱、啊，咁啊变咗四程嘅。如果你坐澳巴咧，101咧就嗰、个收费嘅4元嘅，如果用澳门通，咁啊，但系咧就系、是、你咪变咗又要等车咯，同埋佢嗰个大楼好大啊，太大啦，你咁样过关行三个字喎、啊，喂，我喺上环地铁站。行去順德嗰度買埋吉野家過關都係唔使三個字，你明唔明啊？ 買埋吉野家， 我通常你買埋嘢去食噶嘛，因為我坐普通位就唔係坐呢個豪華位啊嘛，冇嘢食。 但係啲船嗰啲面好食啲喎， 船嗰啲面好食啲，因為你肚餓先至覺得好食啫。 係咁，梗係啦，次次都係覺得嗰個船嘅面係特別好食啊嘛。 唔係你回程啫，嗰個係去程就通常買埋噶。如果喺順德嗰度上船啊。 你买埋个吉野家先， 好方便啊！一系喺三楼嗰度吓，一买埋落去，即刻上船即班，咁啊即落，你唔使等啊嘛，因为佢过关咧系你去嗰支啊顺德嗰度，一落去啊已经过关，一过关落电梯就可以上船啦，咁啊唔需要，喂大佬行啦，行三个字啊嗰个关口，那个人工岛个口岸，行死人咩？啱唔啱啊？即系你咁样咧，对于嗰啲行动不便嘅，咪唔使去澳门吓？即係太過好似做運動咁啊，咁你無謂啊，係嘛？坐船一程過去咁啊，仲方便嚇。 係，我都係中意坐船多啲嘅。 坐船就方便好多， 有風味啲。 同埋你係即係你話坐巴士啊，哇！大佬你坐巴士你見到啦嗰啲情況，你金巴就唔使點等啊，但係你去到澳門口岸嗰度仲要等好耐車啊嘛，因為咁樣咧排幾百人嘅每日都係。即係個人龍啊，每日都 keep 住有幾百人排嘅，咁你起碼你要排三四五班車啦，至少都要係嘛，企位都要，咁變咗係非常之，因為佢嗰個其實澳門口岸嘅設計咧係有啲問題嘅，佢嗰、那個即係佢由人工島，即係澳門嗰個人工島嘅口岸過翻去澳門半島嗰邊啊，嗰條路咧其實佢設計係有啲問題嘅，所以變咗嗰個係一個樽頸位咧，就會即係塞車嘅係會。咁所以咧，呢、這個暫時都、那個解決辦法都未見到有。咁你如果係坐車嘅話，你要預鬆啲時間啦，就唔好諗住好似坐船咁快咯嚇。 坐船都其實已經好方便噶啦，啲時間又差唔多， 因为坐船咧个时间掌握方面咧就好啲吓、啊。你除非你住东涌啊，或者系住呢个荃湾啊、青衣啊，咁啊可以用港珠澳桥啊方便咯吓、啊。一般我哋啲新界基层嘅市民啊、草根啊咁样去翻坐船都系方便好多噶。咁啊嗱，有啲益友话去三楼买呢个Darling套票咧，就去成功旅行社啊嘛，系。啊 ，OK， 你哋自己去啦，我唔去啦。呢啲咁啊，兒童不宜啊，嚇嘅活動啊，唔啱我噶嚇。OK， 阿 Thomas 就話五熟魚肚片， 五熟魚肚片 就Darling呢個 OK。Darling就有分Darling一同Darling二嘅，冇買錯啊。即係、 啊、有咩分別啊？ 我點知啊？黐線嘅，我識啊，你估？我知道有咁嘅名字啊，大哥吓、啊。 哦，原来咁。 吓、啊，呢、這个你熟啲，系、哎。 我唔识喎。 你唔识？ 唉、哎，真系唔识喎。 哇，你呢啲中高级管理层都唔识，我哋啲基层草根更加之啊闻所未闻啦，啊，真系。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港珠澳桥，你话佢系咪大拍仗咧？咁我就。即系你，但系你见到佢依家嘅人流其实好旺喎。本身但系呢条桥系设计系俾火车用嘅， 梗系货运先有用啦。都唔系货，都唔系咧，即系运人其实系唔需要一条咁嘅桥噶嘛。 但系佢依家 人嘅流量系唔需要咁多噶嘛。 但系依家变咗好 care 都行用啊，就变咗系客运啊，客运为主啊。其实依家系，咁啊都 奇怪， 好骑呢啊吓，依家系变咗，真系好骑呢噶。屌嗰班友又贪平，其实贪平嘅啫嘛。嗱，佢唯一可取之处就系够平。 六十几蚊系好平嘅，六十几蚊。 屌你，尤其老嘢，两蚊鸡坐到口岸，跟住搭呢个金巴，金巴再过 半价系嘛？再半价。 系 啊，好似又用咗半价噶，系啊系啊。 系嘛、啊，老人又有半价噶嘛？ 咁你边系变咗好平咯？佢变咗来回都系，咁但系你一般啲咁样噶后生仔啊、后生仔女啊，咁你梗系去赌钱又梗系，即系喂大佬，你即系三四个钟。 左转右转， 你左转右转咧，即系 赌仔心态一定系快噶啦。 咁话咧冇捻瘾啦，梗系轻轻含含赢几口咁啊，拜拜噶啦嘛，系咪吓？阿基哥话佢连名都唔知道，吓咩名？ 嗰啲澳门嗰啲地标名， 地标名咩地标名啊？ 嗰啲十八打令嗰啲地標名， 你去买一 YouTube 有噶，你打十八桑拿有嗱，依、這个我冇去过，但系。你可以打有噶嘛？人哋有一睇噶嘛？屌 YouTube 嗰度乜叉都有啦，呢、這個係 有介紹， 有介紹噶十八桑拿係點樣啊？係即係費事又講兒童不宜，有好多家長收聽我哋節目嘅，係澳門好多噶，有帝豪啊咁樣幾廿間噶嘛。 澳門有咩好食？我有益友問， 有咩好食？你講咩好食先？食咩先？ 有益友問啊，澳門有啲咩好食啊？問你。 好食就嗱，以前有好多噶，但系依家咧逐漸越嚟越多人嘅時候，粗製濫造冇乜啊！ 你好少去其實 嚇， 你係咪直通常都係賭場嗰啲叉燒飯？ 推介呢個海納坊嘅，喂，海納坊有呢個花生麵包，你知唔知花生醬麵包就由呢一個嘅白麵包咧，就再切開一半，即三角形，再夾開佢中間有一兩滴花生醬咁樣嗱。因為你嗰啲賭仔食到好滋味噶啦，因為咧你已經賭到冇迷失啦，咁咪突然間有啲、啊、喂控搶啊！你冇搞笑啊！嗰班咁嘅阿伯啊咩嘢，走去嗰啲師奶阿婆啊，控搶啊嗰啲咁嘅麵包。咁 啊，嗰條叉燒飯係邊個啊？係咪海邊嘅？ 叉燒飯咧就新葡京嘅，依個冇咗好耐噶啦， 冇咗好耐。哎呀， 咁啊，以前咧就有一間咧係喺呢一個麗俊會啊，就係嗰間叫做。法老王啊，唔系法老王嘅，另一间嘅喺呢一个金沙对面嗰间啊， 海边嗰度啊嘛。 啊，金沙对面嗰间叫咩啊？一间叫法老王，一间叫做啊，唔记得咩啦。嗱，益友提我啦，益友知嘅啦，啲 巴比伦 啊，巴比伦系啦，巴比伦啊，犀利咁犀利嘅益友真系巴比伦咧就有嗱、啊，又有生果啦，又有面啦，嗱、啊，免费嘅，你坐定定喺度，你落单就得噶啦。有呢个汽水啦、饮料啦、果汁啦，吓乜叉 都有，好吸引啊！真系 好吸引嘅。嗱，但系嗰度咧就得十零张台嘅啫，但系嗰啲嘢食非常之丰富。咁啊，法老王转手之前咧都系有呢啲嘢食嘅，但系一转手咗之后我未去过啦。 但嗰度就要用呢个身份证咧登记嘅。咁你知啦，有啲友人，我呢啲私隐，咁你冇得去啦。屌你噶啦，咩咁巴闭，你冇得去啦。我就有登记嘅，OK，我唔怕讲。咁啊，以前金沙咧就喺呢一个公额投注区咧，就有呢个杏仁饼啦、牛油曲奇啦，即系好多各种各样有糖啦。哇，嗰啲水先犀利啊！话俾你听，一般嚟到讲咧，嗰啲咁嘅瓶装水啊，嗰啲水咧，都澳门水厂做嘅啫。哇！以前啊，有嗰个叫做 Fiji 啊，即系阿刘江华成日饮嗰只啊。 啊，飞济水、啊。 飞济水，哇！嗰啲喂，你喺超市买啊，都十几蚊一支啊，咁摆晒出嚟俾你任饮啊！啊，我成日去都攞几支啊，不过依家就冇得饮啦，依家冇咗啦，依家唔知点解可能俾人饮得多啊， 重皮啊。 系啊，依家缩皮啊，嘢又冇得食啦吓，高额投注区就变咗冇用啦。咁啊，你话如果讲起咧，氹仔嗰边就系、是，梗系呢个银河里边就有间翠华啦吓、啊，但系就即系嗰啲就收费嘅吓，就无谓讲啦。因为我头先讲咧，冚唪唥免费嘅吓，收费嗰啲就大把都有嘢食啦吓。不过即系我觉得名过其实咯吓，咩猪扒包啊、葡挞都名过其实啦。啊、你吃過之後都覺得只是不過意義啦，葡撻你去呢個肯德雞吃嗰啲仲滋味啦，係咪嚇？使乜山長水遠去澳門街吃個葡撻咧？咁樣嚇、啊，即不過意義，我就覺得嚇、啊。當然呢，我個人嘅主觀嘅感受啦嚇、啊，就但係都係即大家係可以自己去試下咯嚇。 啊，都係嘅，都係嗰幾味嘅啦，水蟹粥啊。 水蟹粥咧就喺氹仔嗰度咧，嗰间就系最好食嘅。氹仔嗰间叫做唔知系咪叫肥仔文啊定乜鬼嘢？嗰间叫做我识去就识去，但系嗰间嘢叫咩名咧就唔记得啦。就系食水蟹粥嘅吓，不过就依家好贵啊！你知啊，食开屌你谂咩？嗰啲有得简直系洗脚唔抹脚嘅嗰啲咁嘅自由行啊，去到啊使钱啊，即系俾人困又唔知咩又唔知。嗱、有間咧喺呢一個嘅新馬路嗰度咧，就食呢一個嗰間嘢又唔記得叫咩名咧，就食呢一個嘅叫做雙皮奶啊，都幾好味嘅喎嚇。但係都 咩咩二嗰啲係嘛？乜二乜二嗰啲啊？ 咩嚟㗎？ 係咪有個二字啊？義氣個二字嗰啲啊？有隻牛喎咁樣嗰啲雙皮奶啊？ 邊話我仇則憤啊，大佬？屌真係！喂，我唔系勾人哋嚟食嘅，嗰啲系大佬，嗰啲人哋摆出嚟任你食嘅吓。嗱、啊、，Thomas 都话啦，啊，个法老王咧就会派范飞食饭嘅时候咧就会要即系你坐定定咧，就有得食噶啦， 都几好啊， 吓、 啊、有饭食。我都未食過，真 係。你不如你講下澳門街見聞啦、 啊。澳門街嘅見聞啊，我都好耐冇去咯喎。不過即係我又覺得，如果係去澳門咧，其實離不開都係食下啲馬介休炒飯啊。跟住我又記得係有啲緬甸嘅嘢食啊。啊，咁跟住蝦子面啊，其實嚟嚟去去都係食呢啲啊，或者可能 book 個自助餐食啦、啊。啊。啲大酒店嗰啲自助餐啦，不過我就冇食嘅，因為我都唔中意食自助餐嘅。誒，應該係啊，嗱，有啲黑益又講咗啦，嗰間叫咩？義信啊，雙皮奶、義信鮮奶。咁啊，葡撻都係嗰幾間噶啦，葡撻香港都有得賣啦，即係嗰間姓唔知姓乜嘢安德烈，都係嗰啲杏仁餅啊嗰啲，其實都係一樣，全部去嘅方程式都係一樣。或者可能你幾年去一次一年去一次，你都係去嗰啲地方，跟住就去賭場，係咪？冇乜其他嘢噶啦。咁啊，神區行開咗，沖水去咗，嚇翻嚟咪？ 阿黎牛咧，我就好理解噶啦，因為咧佢梗係話自己幾年先去一次噶啦，因為佢依家有太太喺隔離咧，冇辦法。咁啊，一齊咧嗱，依家咧就講下有啲嘅。即係叫做術語啊，係咪？誒，我自己亦都偷跳嘅，你知唔知點解？嗱，咩請你嚟到去解釋啊？ 偷跳係賭錢嘅術語啊！你講緊 嚇偷跳即係點解咧？ 我唔知啊，偷跳偷食咯， 唔係偷食，即係話你偷偷地咧，即係喺你嗰個辦公時間咧，就係 去咗即日来回翻 Q 咗嚟咧，都神不知鬼不觉为之贪跳啦。 偷偷地跳落水。 啊！哇！你真系咁都扮唔知。真 系 好嘢， 咁都系偷食嘅一种嘅，唔系一样嘅啫。 偷食咧又系比较倾向咧性嗰方面嘅， 哦， 偷 跳 咧就 主要 系 讲 赌嗰方面嘅。 唔系通常啲男人都去澳门都系话去赌钱嘅啫嘛。 吓咩啊？ 都唔会话，即系通常啲男人话去澳门咧都系赌钱嘅啫嘛。 咁系赌钱咪嗱？如果你真系 check 一声咁翻嚟，咁一定赌钱啦。你佢点样有时间？ 可以去咗其他地方噶嘛？神区。 屌你！如果出一亲翻嚟，你睇医生噶啦，你明唔明啊？要去呢个专科度睇睇。屌你阿妈，系咪周师傅啊你？点样出一声翻嚟嗰啲地方啊？你个嗱，好似我咁样成日去赌几口。 喂，你出入咁样最快系几最快嘅纪录系几多？ 诶，冇讲呢啲，讲出入系出境入境系咪啊？ 出入境 嗱。如果讲出入境咧，我最快咧去到单跳咗五口就走啦，吓、 啊！哇，真系 前后都喺个赌场里面前后赌咗唔够十五分钟，搵到一张台单跳，佢本身已经跳咗几口，跟住冇人玩，因为顶路啊嘛。嗱、啊，逢亲咁样啊，就啲人就唔玩噶啦。一顶路我 走 大 啦，跟住 嗱，一顶路我点咧？下三路顶嘅，我就睇大路，大路跳嘅，我就跳多五口，我走咗啦。吓、 啊， 一二四进都够四千，搞掂收工咁又走咗啦。即 出入境最快是15分钟，三分钟。 不是咪三分钟不得，即系喺个赌场里面三个字到啦。咁啊， okay. 你嗰次就喺海记嘅，你知嗰啲嗱，如果你求快咧，屌你咁啊就发财巴你都唔搭噶啦，发财车都唔搭咧，就直接 行条天桥过去啊嘛。 嗰条桥有个名噶喎，就叫奈何桥啊，即系条蓝色嘅桥。 点解唔好望翻转头？蓝色嘅桥。 有咪 啲蓝光打上 咯？哇，系啊，一射落嚟，系咪好鬼？嗱，呢啲人成日话咩喺个网嗰度又话抑郁，又 好似蓝色唔系绿色。 屌你咁你都未感受过咩捻嘢叫抑郁？你试下凌晨赌到屌你咩清袋嘅时候行嗰条桥就真系抑郁啦！哇，嗰啲灯光射落嚟蓝蓝绿绿咁样，仲要慢慢行翻去嗰个码头嗰度。屌你咁咩？仲要要输到冇 寒风 清袋，系啊，仲要寒风阵阵啊，仲要。输到冇晒钱，要碌卡买嗰张咁样嘅船飞， 船 飞咧就叫做抑郁啦。吓、啊，你都未曾感受过，唉、哎，真系有啲人成日论证又话抑郁，又从政嗰啲话抑郁，咩叫抑郁？你知唔知？吓、啊，真系呢啲抑到抑郁啦，真系。 人生嘅低潮就永远都喺嗰条桥嗰度。 低潮啦，所以嗰条桥叫奈何桥。嗱、啊，依家嗰条桥咧，除咗去海记之外咧，嗱、啊啊、海立方咧，嗱、啊、中间就有条叫做码头巷啦、啊，吓、 啊。 咁咧就 去到回力嚟噶， 系啦，对面就有间回力，嗱回力咧就好嘢啦，嗱回力有冇嘢食嘅喎又系，咁但系咧佢里头嗰啲设施啊咁样都好新净噶喎吓，因为佢新开啊嘛，就但系啲台咧都比较少，即系比较少，但系个 min bet 咧就好，仲低过海记嘅，$100有得玩噶啦又系， 仲有冇拗烂脚噶回力？ 拗烂脚就嗰度少啲啊，因为就系冇乜人啊，主要系、 啊、都系喺翻葡京啊，真系 即系喺翻啲大场啦，大场一定有噶啦，有啲拗烂脚啊吓、啊 嗯， 即系喺你隔篱嗰度啊，帮你打气咁啊，其实都系想咩啫嘛，想你醒佢啫嘛吓，咪、啊、有呢啲人噶喺你隔篱啊，你啊要吹佢咪帮你吹咯，屌你老味，佢唔系想即系博你打赏啫嘛，呢啲系叫做吓，呢啲好大把呢啲人嘅吓。啊我就未试过打赏啦吓， 你应该屌柒佢， 佢系 你应该会屌柒佢啊？ 咩屌柒佢啊？ 即系如果拗你烂咗，咦人民啊，买装啊呢铺咁啊？ 唔系我一般咧就系呢一个同嗰啲友咧陌生人咧就唔讲嘢嘅。啊！ 佢啲好主动会溜你讲嘢噶嘛？ 好主动溜你讲嘢噶，通常主动溜你讲嘢嗰啲都系一系讲耶稣，一系咩噶啦？有咩好讲啫？系咪先？啊！咁啊无谓讲啦，系咪先？一条友喺度， 有啲友唔知咩叫拗烂脚啊！头先啱啱见到 拗烂脚咪头先我讲嗰啲咯， 系咯，佢哋唔知啊，即系拗 tips 啊， 拗钱啊，又话俾你听嗱呢口呢口。就買乜買物啦，咁樣 裝啦，咁啊中咗就嗱，係咪啊？ 係咪啊？咁樣嗱，係啦，就係嗰啲啦。 唉，我幫你打氣啊，咁樣嗰啲。 哇！吹吹吹，屌你噶啦，老尾真係兩隻四邊都吹唔甩，吹你個阿媽咩？真係。 啊，系啊，肥仔文啊，嗰间叫做 OK 啦， 啊，所以系做。 上海粥系啦。嗱，所以咧，即系呢个澳门街咧，真系哇，真系嗰种纸醉金迷咧，系令到你个人咧系好捻迷失嘅，系会啊入咗去之后，因为你赌紧咧，嗱，有啲场咧就可以话俾你听系可以赌，即系摆钱落去赌嘅。嗱，我头先讲嗰间骏龙咧，即系以前叫骏景啦，一 唔 间 使 就 再 巴 讲 比伦啦，一间就法老王啦，佢可以嗱，你摆钱咧，你一沓1000蚊咁摆落去。摆庄或者闲都得，咁咧佢就摆一个嘅类似嗰啲砝码咁嘅物体啊，扎住你啲钱嘅，OK，即系揾嚿嘢啊，揾嚿嗰啲纸阵咁嘅嘢扎住你啲钱，咁啊开牌咯噃，咁啊如果你中咗咧，咁就开始数钱咧，就赔翻嗰啲胶片筹码俾你啦。如果你输咗咧，成沓钱咧就直接入落去嗰、那个即系平时你唱马嗰个位嗰度啦。 柜桶 系 啊， 啦， 柜桶。 系啦，咁咧就呢、這个咧就系好方便嘅，其他场冇嘅，其他场咧就一般咧都要你 悭晒啲钱出嚟喺度左数右数，跟住换 系 咗 啦， 筹码俾你再推噶嘛， 系啦，就系咁 好 样 阻 嘅 时间。 吓。嗰个咧，你如果赶时间咧，哇，屌你嘅啦，一沓钱咧咁样摆落去咧都可以买嘅吓。但系咧买闲咧就通常咧嗱买闲咧，如果你喺澳博嗰啲场咧就比较多嘅。因为澳博咧就抽九五水啊嘛，即系主要系海记啦吓，海记就多数台都抽九五水嘅。咁嘅时候抽九五水，好简单啫，300蚊咪抽15蚊咯，系咪啊？吓，嗱，考下你啦，700蚊抽几多啦？ 35咯。 啊，系啦，真系犀利啦！呢就系所谓中高层嘅，即系中高级嘅管理 黐 层， 孖筋， 对于呢啲数 又 字咧， 关咩 就系特 咩 别 事？ 敏感啊。 草根啊，做街市 即系特别敏感啊，对于啲数字。嗱，通常咧，个人咧交咗学费多咧，就好容易系计到噶啦，个水钱系几多。 因 咁 为 咧， 你通常都买100蚊或者以上嘅倍数噶嘛，你好快计得到。 唔系，咁你3650，咁你系几多啊？唔系，通常冇五 三 十 六 蚊 其 买噶。 实难啲，好难买。 因为庄咧，嗱咁样嘅，嗱其实咁样嘅，庄咧就一定系100蚊嘅倍数买嘅。你闲咧就5蚊都可以买嘅。嗱，所以咧，你买闲咧，如果你海记咧，你 又唔 新 使 手 计。 咧。就扑街啦！你如果俾嗰啲阿婆恰鸠你啊，小心嗰啲咁嘅阿婆师奶连买送嗰5蚊啊！你知道5蚊买就红色嘅，即系嗰个澳博嗰 轻 啲 飘 场 飘 啊， 嘅， 系轻飘飘啊，真系胶嚟噶，5蚊！我屌你个谂，佢5蚊，你知唔知我以前啊，即系好细个嗰阵时去买啊，好细个嗰阵时真系，屌你个谂，搭个5蚊落去，唔知想点？嗰铺当然系沉捻咗啦，系搭沉船，所以我好捻记得，屌你乜5蚊都买啦，柒头！ 我俾人分10蚊你。阿婆，我俾翻10蚊你，跟住 屌 你个老味 十 真， 蚊嘅少。 喂，有啲咁样嘅人嘅，5蚊都走去赌一餐嘅，有啲咁样嘅人嘅。嗱，但系咧，依家咧就好咗啦，有啲叫做真人机，依家叫做咩叫真人机咧？就叫做真人百家乐。咁 电 啊，唔 脑 系， 机 嗰啲就喺个机嗰度玩嘅。咁咧，嗰个荷官咧就喺出边派牌咧，就有一个类似以前补，即系补习啊，补习有个 projector，屌你咪影 系 住。 啊，好似啊，系啊，系啊，部 projector 跟住直播喺度， 就喺直播。 直 咁咧， 播喺个 projector 嗰个 screen 嗱， 嗰度啊嘛， 你 好 补习 笑 导师咧就喺度写字啊，嗱，嗰个机咧就喺度直播百家乐嘅，咁你 直 喺度 播只 赌， 手 系啦，直播佢嘅手喺度派牌喺度剩嘅，咁咧。依家嗰啲真人機咧，就有啲係可以去到10蚊一注噶啦。推介俾大家咧，如果小賭怡情咧，你去到澳門街冇嘢做咧，你賭100蚊都有得賭嘅，可以起碼賭10鋪，你輸晒都仲係啦。10蚊一注就係呢個金碧匯彩，就喺呢一個嘅葡京嘅對面，即係喺呢一個嘅星際嘅對面啊，即係未到亞馬拉前地嗰個位置。你過去你問人知噶啦，叫金碧嗰間嘢。想要搭电梯上去嘅，哇！嗰间嘢犀利啦，Minbet10蚊一注，哇！你任玩都得，我话俾你，100蚊可以，哇！一任你玩啦，100蚊连输10铺唔会话吓，你起码100蚊你可以玩1个钟。你如果系即系纯粹系消磨时 为 间啊， 咗消磨时间啊， 系啦。咁嗰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地方嚟介绍俾大家。如果你想试下，系嘛？你又唔想话，即系你要有实战经验啊嘛，因为吓，咁你就可以去嗰度试下嘅。吓， 实战经验呢个字都几好用， 系嘛？呢乜啫？实 用得 战经验， 几好， 大佬，你又可以，当然你冇得嗌吹唔吹啦，因为佢一掀开个 热 牌， 身长啊嗰度，你都可以嗌嘅， 你都可以嗌个少啲嘅，好收敛噶，嗰啲赌仔就吓，一嗌人就当你傻佬嘅会，吓，咁啊嗰间嘢就推荐俾大家，就系全个澳门街你搵唔到第二间咧，系可以平得过佢噶啦，10蚊一注，吓，到依家都仲系。 喂，2019年啊，哥蚀捻埋俾你啊，玩机，屌你有咩咁人 嘅 仔？吓，电费蚀捻埋俾你10蚊鸡。 大佬，人哋啲搵嘢真人去拜拜都有个河喺度噶，通常都系女人嚟噶喎。 啊，通常女人嚟噶。 吓，影佢只手靓啲啊嘛。你有冇留意噶？ 咁、啊、我冇留意，我留意啲牌，留意人哋隻手都有。 系留意啊，你隻手指啊，尖唔尖啊，收唔收长啊，咁样噶嘛。 哦，喂，但系咁，我有啲人就话咧，大肚婆嘅可观咧就要罩忌喎、啊、吓。 大肚婆嘅口，大肚不止要罩忌啦，见到猫都要罩忌。 唔系考官啊，可观啊，屌考官啊，真系戆鸠。 考官。 咁咧就系、是、嗱，有一样嘢又系咧，啲赌仔啦迷信啦、啊、吓。啲賭仔多迷信嘅，嗱賭緊啊！你如果手風好順嘅時候咧，其實唔係賭仔迷信嘅，屌你老母個 super 都迷信嘅。你賭得好地地咧，成扎人如果圍咗幾重 人 咧，係啦就換個可觀嘅啦。咁你 係啊，我贏親都係咁噶。 咁咧嗱，呢個當然係冇科學根據啦，係咪？但係咧，當然啦，條路 老禮啊嘛，我就唔老禮啊，對啲賭仔 係啦，就好禮唔老禮嘅嗱。當然條路去到咁上下都差唔多爆噶啦，但係有嘢賴啊嘛。但系咧，你窒头窒势无啦啦揾个人去咧咁样嗱，但系咧嗱，我听嗰啲爬摊嗰啲友讲咧，就话其实咧，如果即系爬摊咧，有啲人咧新手咧爬得衰咧，佢即系嗰啲客赢大钱咧，真系换个可观咧，嗰个人系可以其实系操作得到噶喎，吓 吓，即系个可会可以控制到， 系啊，开乜嘢开乜嘢，佢系其实，因为你一吸落去个客， 你冇 如果叻嗰啲 无线嗰啲剧都系咁啊，嗰套黄精嗰套剧都系咁啊。 哦，唔係，但係呢個唔係鳩噏嘅，係啲人都係咁講啊！我未試過，我唔知道。但係你話賭百家樂咧，一換咗人就多數閪多個咩嘅啦，閪多個威嘅啦嚇，就係、 是、好賤啊！即係嗰啲 senior 啊嘛嚇， 係啦，嗰啲 super 都係咁喎， 無啦啦又叫你換人， 你都未夠鐘， 未派完又未夠鐘，係咯。 你有時間噶嘛？你嗰、那個你有個 roster 去休息噶嘛？你又唔跟你啊咁樣換人啊，多數都唔得噶嚇。但系嗰注咧，你可以缩一缩嘅，其实系吓， 系攞翻，唔好卖，即刻转台。 咁唔得噶，你通常顺开，你都要买埋买到爆嗰口为止嘅。 咁啊系，买多一口咯，買多一口通常都系佢转咗一转咗人，通常第一口就爆噶啦。 啊系啊，咁咧就 多数都系， 多数都系噶。咁咧就系、是、嗱、有啲益友问咩叫曱甴佬，我好难解释俾你听。曱甴佬咪打斜嗰个咪曱甴佬咯吓，佢、啊、下三路就系小路啦。啊！呢、這、一個嘅曱甴路啦，同埋呢一個曱甴仔，同埋咩小路，同埋啊，我識得噏又唔識得講嗰個叫做，喂啲益友提供翻 百家樂，我唔熟啊！ 嚇， 百家樂我唔熟啊！ 你唔熟唔係嘛？ 我熟啊！我唔好少玩百家樂。 我、呢個大眼仔啊，係啦，大眼仔曱甴路同埋小路嚇，咁、啊、我都唔識解俾你聽佢點樣運作，因為咧以前啲人咧就會識好多嘅。以前咧就是因為佢自己寫路子啊，咁佢會識睇，即係佢會識得畫嘅嗰條路係。依家唔使個電腦個屏幕俾你噶嘛，咁啊依家 我都唔識睇嘅。 主要咧就 有五行嘅， 有五條路嘅，一條大路，一條就下三路啦嚇，一條咧就係珠盤路上邊咧嗱六個咧就係一行嘅，即係六鋪一行嘅嚇，就珠盤路嗰個叫做嚇，就係主要係呢五條路嘅，即係全個澳門街嗰啲賭場都係有呢五條路噶啦，嚇、啊！就呢、是、一 即澳門街邊條路最出名就唔係大馬路。 嗱、啊，大馬路咧又有嘢講喎，大馬路即澳門街，你知最出名即係大馬路同大三巴啦。你未去過咧，就即係等於都未踏足過澳門街噶啦。咁你大馬路咧最近咧由五一啊，或者係呢一個嘅十一啊，同埋過年咧，好多時候咧都要單程啊。嗰、那個即係行人都要單程啊，咁所以咧就我勸喻大家，如果係呢幾日咧想過去咧，就要或者留喺香港賭馬算數啦，唔好去啦，係真係，即係因為太多人啦嚇、啊，人多到即係逼到不得了，水泄不通嚇。咁啊有益友話我第六條係死路喎 ，OK。 不归路， 不归路，唔系通常都系咁。你越睇得多路咧，就越唔识赌噶。 啊！ 屌你呢条又顶嗰条，因为咧嗱，你一识睇路咧，你知咩叫顶路系嘛？其实咧、啊、就唔使睇咁多嘅。你买开嗱，通常都系咧嗱，我又有一个嘅心得咧，就是、你买开嗰条路咧，买到爆为止啦。你唔使理佢咩路噶啦， 我跳嚟跳去 系啦，冇条你睇开大眼仔，大眼仔单跳你就大眼仔单跳，系嘛？你曱甴路嘅，你曱甴路如果佢长开嗰、那个长开蓝长开红嘅，你就照买啦。你唔使睇佢，我唔知嗱。你问我嗰个曱甴路点样运作出嚟咧？佢其实背后系有一个 mechanism 噶，即系唔知开对又点啊？点即系佢咧系有背后 复杂，好似嗰啲阴阳烛咁样， 好复杂噶。如果我识睇嗰啲，我睇咗股市噶啦， 即系阴阳烛嗰啲图表嚟咯。 系啦，咁但系咧，你如果系唔识睇咧，你就咁睇佢蓝。如果长开蓝嘅曱甴路，你咪睇佢字照买啦。通常有得开翻呢啲十几口，你已经走得噶啦，系咪先啊？嗱，你唔好讲多啊，开得第四、第五口，你咪可以跟啊嗰条路。当你可以跟嘅时候，唔好讲多啊，你起个孖。 三四口 系嘛，三四口咪走得啦，已经系嘛，一千、两千、两千、四千咁咧，执咗几千蚊啦，系嘛啊？呢啲系即系心得咯，但一定要你赢嗰阵时咧，如果系顺路咧，你一定要起孖啦，至少唔好单住，唔好平住去啦。通常啲人输系点输咧？就系、是、你啲赢嘅时候就平住去，屌你嘅啦咩？你输嘅时候咧就 谷 就谷， 输就谷。 输嘅时候唔使谷噶，输嘅时候咧，当然输嘅时候你要追数，明白嘅。但系你追数嘅时候，你要谷，你都要好路，你先至好谷。你好路谷嘅时候，你好路谷嘅时候，咁你咪追数咪快咯。屌你老尾，你又唔系你转咗台无啦啦有几千银咁抌落去，你好容易输噶吓。咁你 即系游水啊，你都跳落个池嗰度都睇下个。池系几深先啦，唔系一跳跳落个中间嗰度啊嘛。 喂，如果好头好路噶，咁都爆嘅，你嗰日冇运啦，就走啦，系咪先？就系咁咯， 嘥时间啊， 嘥时间何尝冇运？ 嘥时间 系啊。喂，如果好头好路噶，咁都爆嘅，你嗰日冇运啦，就走啦，系咪先？就系咁咯， 嘥时间啊， 嘥时间何尝冇运？ 嘥时间 系啊，嗱。咁啊，有個益友咧就問我點睇牌噶啦？睇牌咧，通常有啲友咧就係、是、如果賭百家樂賭得耐嗰啲咧，佢打斜睇咗先嘅，打斜啊，即係兩隻牌咧打斜掀開咗咧，就睇下佢有冇腳，有冇邊， 有冇邊，有冇電視機先？係 啦，有冇電視機，有冇邊，有冇腳？嗱、啊，如果係冇邊嘅，咁佢再睇有冇頭。嗱、啊，如果冇先講冇邊先，打斜睇冇邊。如果係嗰只冇邊咧， 打斜都係冇邊嘅，咁啊即係一二三， 一二三啦，一二三佢就再睇有冇腳頭喎、啊，即係再擰翻轉咧就打直。即係打直睇啦，唔係打橫睇，打直睇，打睇睇下佢冇趌頭，冇趌頭咪煙屎咯，係咪？係 啊，有趌頭嘅就二三咯。 有趌頭二三，咁啊放埋一邊先，再睇另一隻。哇！屌你老母有邊喎、啊？有邊咧就再睇啦，有邊咧就係、是、打橫咯，係咪？有邊打橫咯？因為你有邊你就唔需要再打直睇啊嘛。有邊你一定係四五六七八嘅啦，如果有邊又或者九十啦，係咪？ 係 係。咁啊唔使打直睇噶啦，打橫睇喎，打橫睇喺邊咯。哇！如果是呢一個嘅煙屎撞三邊，咁啊，梗係頂盡啦要。喂，如果你話我睇到嗰個趌頭喎，即係二三喎，你呢只有三邊喎，咁啊是但一隻要吹啦，係咪 要吹啦，要吹啦。 係嘛？要吹啦。 如果唔係十點爆啊。 係啦，如果唔係咧就突張啦，就咁樣睇嘅。嗱，多數我又唔係嘅，多數我又打橫睇就算數噶啦，因為慳啲時間啊，好嘥時間咯，長毛雲仔。 你唔係會屈到佢好巢嗰啲嘅咩？ 我都会屈到好巢，我就打横睇。通常我点咧？我系叫虎咧，先至会屈到巢嘅。屌你！ 我话俾你听，唔系啊，你去赌场度赌咧，系、 嗯、 得百家乐可以咁样屈只牌嘅啫，所以唔屈就笨啦。 系啦，唔屈笨啦，你赌廿一点嗰啲，因为循环用噶嗰啲牌。 屌柒你噶嗰啲廿一点嗰啲。 唔得噶，娱乐场之战廿一点，加勒比开扑克。 即系你落罕咁啊！你咁样屈佢只牌，即系落罕噶啦。 嗰副牌唔用得噶啦，系啊，所以俾人屌嘅系会。嗱，咁通常點咧？ 百家樂可以咁樣屈，所以一定要屈嘅。 如果有牌頭咧，比如話兩隻四邊啊，兩隻兩邊啊，或者無邊撞三邊啊，或者公撞四邊啊，公撞三邊，嗱呢啲咧我就會係即係有牌頭咧，我就會喺度睇咧，有心機睇啦。屌你咁樣，你兩邊撞三邊咧，就瞓響馬路邊啊，唔使睇。你嗰啲有啲有亂柒咁樣嚟到去甩牌，你知唔知有啲大陸佬咧就唔撚柒色嗰、那個？ 時間啦、啊，嗰啲。 你老尾嘅臭化閪真係兩邊撞三邊，你喺度甩你個阿媽咩？真係，我俾你頂盡曬五加八，你得三點甩你老母咩？真係，你明唔明？你甩乜撚嘢啊？我可能以為佢有牌頭，即係呢啲咁嘅契弟咧，就拖延咗個時間啊！就特別賤格嘅，我覺得係， 真係柒頭就細啦。 呢啲係柒頭嚟，嗰啲係，即係你冇牌頭咧就唔使甩，係嘛？ 你印钱又冇噶，两只公喺度甩，佢一买一对字啊嘛，佢咪甩咯，甩你老母咩？快啲啦，系咪先啊？即系佢买一对啊，买一对咪个公都要甩咯，整个家产嚟。 两个电视机都甩啦，啲仆街。 系啊，两个电视机都甩咯，因为佢买一对啊嘛，冇买对佢甩，你屌佢老母啦，要阻住晒，点都冇点啊！嗱，如果两只嗱，通常点咧？通常如果我买咧，如果两只两边或者两只四边咧，嗱呢啲排头嚟噶，一系咧就顶，一系就密晒，一系咧就系、是。即索噶啦，即索噶啦！你如果两只两边、两只四边，你吹晒你都即索噶啦，系咪？除非对家九点啦，冇计啦，你八输九掉头走啦，系咪？咁你如果唔系噶，通常都即索噶。我通常啊吹咗一只先嘅，嗱，比如话两只四边咁样先算啦，吹咗一只先，吹一只叫个班长走走啦，九点都要走噶，你唔好以为啊，嗱，有啲人话以为九点都要走，有冇搞错？你唔好以为九点都可以和噶喎。你知唔知啊？ 系 你佢唔就 你 嘅事， 九点都开个和，冇钱落袋。 系啦，你冇钱落袋，你输咗九点咧，你先咧甩咗只，哇九点啦！另外一只唔好甩住，个班长就走先。如果佢开啲唔知咩牌出嚟嘅，唉，咁啊求其掟出去啦，收钱啦，系咪先？嗱就系咁啦，就咁样睇咯，我就啊，你明唔明？哇！如果唔系系嘛？喂，如果佢九点你都仲要顶啊？我屌你个老味，我都试过，你知唔知啊？甩出嚟。我系唔该顶埋佢顶顶顶，即系呢啲咧。通常咧，你如果你起孖个口添，咪尤其是系起孖个口唔输得噶，一输就屌你好大注噶嘛，啊 系好唔抵噶嘛，起孖个 口唔抵啊嘛，系啦，即系个心唔忿气啊嘛，就系、是、啊。通常就先吹后顶嘅，我就系、是，因为你先顶后吹咧，又好奇怪喎，多数唔得喎，尤其是嗱，如果你无边撞三边啊，尤其是你先吹咗无边，先吹咗无边嗰只先。嗱，你先吹咗无边嗰只，我当你吹晒，你都用啊七点，你明唔明啊？你三点嗱，你三边嗰只咧就六七八啊嘛，咁你无边嘅吹晒佢系咪一点啊？有一点加六点啊，七点啊，七点唔输唔输蚀噶啦， 好多通常都好好好噶啦，通常都好保本噶啦，七点就。 如果七点咧，你又叫个班长咧 Lulu 啦 ，Lulu 即系六点，六点你啊，即系你七点就即索啊嘛，又系叉烧啦呢个叫做。如果你七点赢， 唔使再搏牌， 系啦就叫做叉烧啦，叉烧即系即食啊，吓。七点赢六点啊，都系唔使补牌噶啦，呢个系啊。 神驹嘅推介系吹咗先， 系我推介就先吹后顶，系嘛？系好多人生好多嘢都系咁噶啦。 吹咗先顶， 即系吹咗先顶啦。 冇甩拖， 你顶完先吹，咁奇怪嘅咩？哎真系。唉，人生就像一场戏啊嘛！妖你真系啊， 真系一里通马国明。 唉，真系又俾你咁多讲到，真系。唔系你通常都系先吹后顶啊！你作为一个即系到得耐嘅赌龄比较 资深玩家系嘛？ 系资深嘅赌客都系咁样噶吓，就系真系哇！如果你讲百家乐，真系佢有排讲啊！ 即系过年要开一集啊嘛，讲到啊， 嗱以前咧我就中意玩嗰只咧叫做咩咧？因为以前就唔识咧就好笨柒噶，即系我最早期去玩嘅时候咧就玩嗰只叫加勒比克扑克，你都知啦嗰阵时 我都好中意玩加勒比啊，其实 嗱佢加勒比克扑克咧，佢最唔好嘅一样嘢系咩咧？嗱佢咧就点玩咧 ？Jackpot 就笨柒咯。 嗱，首先你一定要買 jackpot 啦，唔買 jackpot 就等於戇撚鳩啦，係咪？ 係。 因為咧個 jackpot 咧，你唔單止係用你嗰個黃泡棋嗰個大獎啊嘛，你仲可以。 我試過爭一隻啊，嗰只黃泡棋。 你爭邊只啊？你爭個 花。即係我嗱，我甩咗嗰四隻。 你甩個攞細棋嚇。 細棋。 你冇攞煙。 10% 噶嘛。 10% 係啦。 唔係煙青女積十。 煙青女積十咧就大棋咧就攞曬成個 jackpot 噶。你咧如果 咁我就甩喎。四五七八红心嘅， 系 咁跟住咧就剩翻一只牌，咁你嗰啲你都知啦，可以咁样上下推嚟甩，你唔可以屈佢牌嘅啫。 系系啊，系啊， 佢会俾时间你甩噶嘛，即系咁紧张，你开咗四只，佢都唔会屌柒你啦，系咪？你耐啲， 系 咁我咪甩咯，咁我甩个头先，六咁啊圆头，咁啊甩落去啦，六仔，哇！跟住心谂扑街啊，呢只发捻达啊，跟住嗰个 jackpot 系200几万嘅， 咁你都廿几万都有， 廿几万话你谂下喺赌场度攞廿几万出嚟， 好犀利啦！ 啊！跟住，但系一打埋一粒扑街尖嘅。 哦，咁啊变咗普通嘅笋啫喎。 蛇仔啊！ 蛇啫喎，系咯，变咗蛇啫喎。 顺子啊，变咗系。 顺子咯，屌你有咩匪语喎？吓！ 咁啊，真系呢啲叫做含 X 都冇味啦。咁啊，本身咧就因为你知唔知，而家一攞 10% 攞世期，又要验牌，又要封牌，又呢样又要睇。 我话佢验我身啦，我都照俾佢验噶啦。 又要睇闭路电视啊，又要成好闹教噶。 佢验身我都俾佢验啊，验 身俾佢验啊，通鬼咩？屌验身你真系 加个手咒有冇牌啊？ 咁咧，你玩嗰、那个即系嗱，你讲起嗰个咧，就系点玩咧？就摆个圆柱，圆柱通常咧一面 bet 咧就系300。如果澳博啲场咧就200， 吓而家仲冇100蚊场啊， 100蚊冇啦，200， 唉，好贵， 最平200， 最少600几蚊玩一铺。 嗱，嗰、那个法老王咧就有200蚊嘅，即系加勒比啊，加勒比其实全澳门都唔系好多噶啦，已经系、 啊， 威尼斯啊最多嘅有10几张，好啦， 但贵啊，300蚊。 威尼斯5嚿噶，依家 min bet 系。 哇，好貴啊！ 咁你咧，其實買一注咧就要1500噶啦，因為你原注咁佢又俾牌你啦，俾5隻牌你睇啦。如果你有牌頭嘅，咁譬如話啊，有花有筍，或者係 two pair 三條都好啦，唔錯嚇。 喂，通常我 two pair 都去噶啦 ，two pair 或者係 pair 都去啦 ，pair 都去噶啦。但係咧，你又唔好以為 pair 去咧都好罩忌喎，因為佢 pair 大過你咧，你都死喎。有啲人咧就偷雞喎 ，pair 二你就咪鬼去啦，即係走係咪先？ 咁你兩隻鴨仔就無謂去啦。咁有啲咧就係。你有啲就揦埋咧，即係偷雞啊咁樣咧，嗰啲就好戇居噶啦，偷雞。 你又要睇下佢開嗰只牌係咩嚟噶嘛？即係如果你開只狗嘅，咁你 pair 八嘅，咁你梗係唔去啦。 嚇！咁但係唔係佢？如果佢開嗰只牌，佢其實係佢嗰個，我記得佢嗰個好似係煙傾啊，定係煙雷啊，就係可以係為之成 局 嚇。 成局啊！煙傾。 煙傾好似係煙傾咧，就成局嘛。如果唔係咧，就唔成局咧。就话 就赔翻个底柱俾你， 系啦，话知你攞赌啤攞乜啊都咩，但系咧如果你有买 jackpot 咧，你就有嗰、那个即系 guarantee return 嘅定额嘅奖金啊，系啦，咁 系啦，即系一定有嘢赔俾你。 咁咧我就试过最威水嗰次咧，就系、是、攞4条啦，啊4条10蚊， 攞、啊、个四条啊， 攞个4条，嗰铺咧就中咗40000蚊，中咗40000蚊啊， 哇，劲啊， 咁啊。即系嗰铺就系最威水噶啦，人生当中最威水玩加勒比，即系最巴闭噶啦吓。咁啊之后我都冇，即系依家我近年我都系玩百家乐多啦，因为知道佢嗰个对于赌客系好不利啊吓。 我其他嗰啲通常都系个 percentage 都系呢个赌场系占优噶嘛，百家乐嗰个差幅系最少噶嘛。 即系嗰个叫做赌场优势啊吓，系 系赌场优势系 啊。咁咧有啲益友就話嚇、啊，就話澳門經濟就靠曬神區喎，真係亂咁噏啦！你啲真係啊， 搞曬你啊！ 唔係呢個咧就唔係宣傳賭博嘅，呢、這個係話俾大家聽賭博嘅禍害啊！其實係咁，我叫你唔使去噶啦，我哋去完話俾你聽啦，唔使賭噶啦，即、啊、係教你唔使賭。嗱、啊，有一樣嘢咧又係好揾笨柒嘅，有一個賭氣就叫做。那個 Casino War 叫做娛樂場之戰啊，其實一人抽一隻鬥大，但係咧如果大家相同大，相同點數嘅時候就叫你 加注嘅， 係啦，咁你咁啦，戇撚鳩啦，係咪啊？ 賭越撚大咁啊，屌！ 屌你嘅啦咩？你兩鋪 你加注就輸俾佢噶啦， 喂，你兩鋪和咗，咁你咪話賭四注啫，係你明唔明啊？兩鋪和你咪賭四注啊？ 係啊， 係嘛？咁你 買500咁啊2000噶啦，個鋪變咗， 咁啊好戇鳩啊，所以嗰啲唔抵玩噶嚇，一人前一隻鬥大喎，屌戇鳩！因为冇路咧，嗱，最紧要系睇下佢有冇路。当然有啲人话，其实嗰个路咧都系冇参考价值嘅，因为每一铺都系新嘅，鬼唔知咩？啊，个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真系。但系嗰个路子就有阵时会令到你，咁佢有阵时又真系单跳，有阵时又双跳。嗱，通常咧我买咧，即系咧我就系一去到咧就游台先嘅，我唔会烂路都买嗰啲人嚟嘅。咁咩路我会买呢？长庄、长闲、单跳、双跳。吓、啊，呢啲我话你如果唔睇大佬咧，或者睇其他下三路都得。总之长庄长狠单跳双跳系真系最准噶啦。呢、這个阿华点冇呃你噶嗰套电影，呢系呢几条路最准噶啦。或者有啲咧就三庄三狠嗰啲我就比较少噶啦，嗰啲我就唔买噶啦，因为嗰啲系好容易突张啊，所谓吓、啊、突张咧咁就好难赌噶啦。通常咧。哇！如果你嗰啲雙跳啊，哇！真係裝裝慳慳，裝裝慳慳咁樣，嗰啲可以去到十幾廿口噶嘛，先至爆噶嘛嚇、啊。但係咧，你記住，一爆你好走咯，一爆就走嚇，唔好糾纏嚇。 唔好同个 拉布 拉布喎、啊，知唔知啊？即系因为你可以继续揾第二张台噶嘛，系嘛？哇！依家原来都哇犀利，我 YouTube 嗰边有千几位亿友听紧啦吓，真系 哇咁劲啊！ 系啊，即系好多嘅亿友咧喺度诶。有啲益友话喎，啊，咪睇下吓， 有益友问十三张啊， 十三张我唔识 摸得到 啊。澳门咧十三张咧， 冇啊。 喺呢、這个我喺金龙咧仲见过一次，但系嗰次咧就冇。 真系有得到噶？ 有，仲有十三张，但系咧就冇开台嘅嗰度系吓， 即系冇人埋玩。 唔系，系直头系冇开啊！嗰张嘢系 吓，即系有张咁嘅台，但系就冇可喺度嘅。 系喂。我哋见到原来 YouTube 非常之多益友留言啦，我哋睇下啲益友讲咩先啦。 所以证明 YouTube 系兴旺过 Facebook 啊， 兴旺啦，直头系 兴旺诊啊，真系。 阿 Sydney Lai 就话公仔撞四边咧，就顶咗一边，就再睇另一边啊，顶唔顶啊？哦，咁啊，阿 Jace 咧，阿 Jace Tam 咧就话有个大陆佬四边话吹唔到一边，话再吹另一边啊。 嘥时间、 真系点样四边吹唔到一边，拧转只牌再吹，我屌你噶啦！咪你真系挡神咩？挡住机，拧转只牌再吹喎，当冇睇过，屌你咩？ 特异功能啊，佢可能有， 屌你仲有争爆诊咩？哥，屌你啦，同你真系呢啲咁咪有啊？咁啊，有个 YXBX 就话四边顶一边咧就仲阉，即系点啊？四边顶一面啊？即系唔明白、啊、你呢个系哇好犀利吓呢啲哇好多益友都系嗰啲赌客嚟噶真系知唔知啊？ 系好多好多人在赌嘅 系啊咁啊！但系咧，话说嗰个艾威出个咩赌博圣经咧，唔好听佢讲啊！大佬屌你真系佢赌得赢紧咗，你都唔捻识根据啦！佢嗰个咧就系、是、即系同埋咧，佢就话唔知咩，好似买。见乜就买乜黐啊，买乜唔好啊！嗱，比如话你买嗱，最紧要咧有啲路咧，其实我觉得唔靓啊吓。例如系一条咯，好长嘅路，每一口咧，即系每一行咧，最多两口嘅啫。嗱，嗰啲又好悭人到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开，即系装悭悭， 装 装 悭 悭，系啦。佢每一口咧最多黐一口，跟住就跳。嗱，嗰啲好虾人到嘅意思系咩咧？你要好有定力先得。嗱，呢只考你个定力啦，你就唔你千祈就唔好起孖啦。呢啲嘅情况底下，你比如话你开咗两口闲啦，你明知佢第三口咧就会跳去装咧，你嗰口你先买第一注，我宁愿你就唔好咧。嗱，你嗰口嗱两口闲，即系因为佢每一行咧最多两口啊嘛，系咪？咁你闲闲咁下一口咪买装咯。你中咗嗰口装之后啊，你一定要忍啊，忍啊，忍攻啊，呢啲叫做啊。呢、這个沉默是金啦，真系屌你！你嗰口你唔好买啊！你唔好 够你嗰口 吓，系啦，你嗰口死忍难忍啊，忍屎咁忍啊！你要喺屯门公路坐巴士咁忍啊！你千祈唔好买，你一买落去咧，你话买咩？你买装，佢分分钟啊跳翻去悭，因为佢唔过两口嘛，佢一口都得噶嘛。你买悭佢分分钟就整个装俾你咧，就两口。屌你，所以嗰口唔好买，你宁愿佢开到两口，你先至好。买下 反底 吓，系啦，因为這些呢啲咧就唔系属于话有啲益友话叫我换咗张图嘅 ，OK， 唔好再睇猪 系啦，比较超， 喂两尾比较超啦，即系咧你千祈就唔好去贪心啊，嗰一口系冇得贪噶，呢啲系你宁愿等，嗱我听真系有一下赢嘅，你如果有得跳翻呢啲廿零卅口，当然啦，你买嘅时候你就买得几注嘅，其实系，但系你就。唔好贪嗰个快感咯，话啊呢口下一口买咩咧，又即系买呢啲叫嘥钱啊，嘥钱啊真系，因为你唔买一定有啲傻仔买噶，你唔使担心噶呢啲路咧，一定有啲人做开路先锋，你咪等佢买咯。屌你个老味， 系死鬼啊！ 系啦，你下一口买咗装，佢如果开闲，佢开开闲，你咪又再睇多铺咯，你明唔明啊？如果又装又闲又装又闲，变捻咗单条，嗱呢啲就叫做咧。长路变单跳啦，你一变单跳你就好，嗱你又要醒目咯，跳多两三口咗个一路系咁跳，你就要跟啦，唔好戆鸠鸠坐喺度咯，你知唔知啊？嗱呢个人要变通，穷则变则通啊，真系你冇戆鸠咁坐捻咗度，哎呀，听咗神区讲话要第二口先至好买第一注，唔好买，屌你有咩变捻咗单跳啦嘛？ 有冇戇框框坐咗喺度？ 戇鳩鳩坐喺度睇翻条单条， 就有金唔捻识执啦。呢啲叫做分分钟会变单条噶，呢啲路系会吓。但系一开到第三口咧，比如话啊，装装装咁咧，你走得啦，爆咗啦，爆路啦，呢啲位置。 玩完嗰条路系。 玩完啦，系啦，就要离台啦。一喂，好话唔好听，真系入到去个赌场。哇！呢叫做萬千世界，九啊幾張台等你去玩啦，使乜你鍾情於一張台咁撚笨柒咧？係咪？ 好似講緊溝緊溝女咁 啊！你啲溝女都係咁啫嘛，你為咗一張台而放棄一個森林，係咪？ 放棄一個賭 場，你要揾張好路嘅台嚟去賭啊嘛，係就你自己順你自己噶嘛，唔係你就張台嚟，最緊要記住呢樣嘢啦啊！唔係你就張台。是张台就你嘛啊，即系一讲呢啲赌博，哇，真系非常 人生嘅道理 啊！吓， 人生嘅道理啊，讲真， 人生好多嘅道理都喺嗰张台嗰度嘅啫嘛，系嘛啊？嗱、啊，喂。有個有 Simon 張就話神區過三關啊冇可能嘅，因為佢哋係幫公司嘅喎。咩叫過三關冇可能啊？唔係好明喎、 啊。即係過唔到三關 嚇、 啊？即係啲賭仔買一雞、兩雞、四雞就斷？ 真係唔知啊！嗱，佢可以 即係咪你覺得個刁乸可以控制啊？ 再闡釋下呢、這個呢、這個佢個意見嗱、啊，有個 Sydney 拉好嘢啦，兩個就小路長紅啦，係啦啊呢、這個咧就是、賭客啦，賭開啦。因为你通常装装悭悭装装悭悭去多几口咧个小路就长红噶啦，或者长装长悭，总之条路好顺咧个小路就会长红啊，吓，咁你就唔使睇噶啦。咁啊下三路 波段咁样嘅， 系啊， 有个频率咯。 如果嗰个波段啊，屌你乜你接收到个波段系小路长红咧，嗰个大路咧就一定系长装长悭单跳或者系呢一个嘅双跳嘅。咁嘅时候咧， 电图咁样。 你下三路咧唔使睇噶啦，冇参考价值噶啦，买到佢爆嗰口为止。你如果咧你系担心嘅咧，一千、二千、二千、四千、四千、八千咁上，你如果惊过三关或者乜嘢，咁嘅时候咧你都执到啲噶啦，一二二四四八系啦，一二二四四八八十路咁样买，你千祈要推，你记住神区讲啊，你呢啲好路你千祈要推，屌你个谂咩？你好路又唔推系嘛？输钱嘅时候又推閪咩？系咪先？即系呢啲咧好路咧，一定要你记住神区讲句说话，手震你都要推噶啦，训练你自己嗰个胆量，手震都要推，万六蚊一口就万六蚊一口，去到第十口，你记住呢样嘢啊，一二四四八八十六，系嘛？一定要咁样推上去，千祈唔好惊啊吓！哇，和嗰口又缩，和嗰口都冇缩，照买系嘛？ 哇，和嗰口都唔缩， 唔缩唔好缩，照买。你今次训练到胆，因为你赢翻嚟噶啦嘛，嗰啲钱已经系，你明唔明啊？你咁样赌到上去，你嗰啲钱系赢翻嚟噶啦嘛，咁你先有得执噶嘛，大佬，你买，屌你噶啦嘛，你万六蚊再赢都系三万二，三万二都买个相机都唔够啦，依家系嘛？ 哇，你买个咩相机？ 如果买个 Sony 嘅 A7R3 都唔够啦，真系，所以你唔好以为好劲啊，买万六蚊系，不过你就要咁样先有钱赢咯。你普通嗰啲咪平注佢咯，五百一千冇所谓嘅，我觉得系五百一千五百一千。但系咧，你去到嗰啲关键位，嗰啲所谓嗱，陶杰讲嘅叫骨折眼啊，嚟去飞鱼飞鱼嗱，一去到个骨折眼，你如果你唔上力咧，你就笨柒噶啦啊，知唔知啊？啊！有人话我放生嗌，话呢啲唔系噶。嗱，呢啲就阿 Herman 咧就系话我放生嗌，呢啲就系实战同埋理论嗰个分别啦。嗱，理论可以好多嘅，实战咧嗱，你同我嗱，我试下同你一人一鸡赌本去澳门赌，睇下边个赢得多啲就得啦。嗱，唔使话我放生嗌嘅，整个赌博百家乐大赛，嗱限时一个钟，一人一万蚊嗰个赌本，嗱睇下到最后边个钱多系嘛？嗱，呢个唔系放生， 你可以唔买嘅。 嗱，你可以唔买，得 睇下你会神区系少过一万，你就赢噶啦。 系啊，我少一万你就赢噶啦，系嘛？有啲人话心脏病发会噶，会如果赌得大咧，你个关键一注真系会手震嘅，话俾你听。喂，你赌到万六，万六再上三万二，你唔手震啊？三万二都我哋要储紧阶层两三个月人工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储紧嚟噶嘛，你知唔知啊？唉。 咁啊，阿 Christopher 咧就话我感觉啲路咧都系做俾啲玩家睇，咁梗系做俾啲玩家睇啦，就可以阴到啲人噶，唔好话阴嘅，呢个世界叫做有强奸就冇焗到嘅，吓、啊，唔好话阴唔阴嘅吓，呢、啊、叫做姜太公钓鱼就愿者上钓吓。啊咁咧就係有人話我賭精啊，都唔係嘅，呢個係，唉，呢都唔係嘅，呢個係。 喂，你幾多歲開始入賭場嘅？你而家25歲啊嘛，今年。 今年25歲，我去嗰陣時咧，仲未升做21歲㗎。 哈哈。 係啲近呢幾年先升嘅啫，你留意一下，其實係，即係以前18歲就得㗎啦，同埋咧以前冇咁嚴㗎。 即係18歲去嘅。 哦。 哦。厉害啊！ 同埋以前冇咁严格噶，冇人屌你噶啦咩？喺门口嗰度 check 你身份证 check 閪咩？你鸠你咩？真系嗱，阿昌 van 咧，嗱呢个就系喺欧洲嘅益友嚟嘅。佢问我啲相好靓啫，多谢晒。佢赢翻嚟噶，唔系啊，嗰真金白银买嘅，所以特别珍惜啊。唔系赢翻嚟嘅嗰部 Sony 嘅单反嘅相机吓。 赌场杨岳桥，赌 场杨岳桥关键一注。守住关键一注，哇！你喂，如果你赌到，喂，即系咧，就话俾你听啊，你赌到哇，投入晒嘅时候，哇！你嗌啦嗌，拍嗰个台啊，喂，有阵时嗱，比如话大家博牌，嗱，大家都四只公噶啦，一嚟到咁啊，博牌啦，系咪？ 系 吓，哇！你一屌你个老尾，你一睇冇 关键一只， 冇边啊！你嗰只你买闲，你冇边啊！你一定系咁拍台，叫个班长公公公系咁拍到拍到台烂啊！话俾你听，真系一定要班长开个公出嚟先。你冇边啊？屌你个老母！你冇边？你如果班长开个公咧，唉，咁啊放心啦， 乜捻嘢都得啦。 屌你系乜捻又唔使睇啦，嗰只牌都收钱啦， 唔使睇啦。 吓、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就系咁样啦，唉，真系。所以呢个好紧要啊！呢啲咁样补牌一定要拍台咧，叫班长开咗只公先啊！如果你赌得投入咧，就会咁样。 即系个气势就喺你嗰度，因为你系。 喝令佢开 咗牌先，喝令佢开，喝 出佢。当然冇乜科学根据呢啲系吓，不过你投入。 跟住你又驱使后边，你后边嗰扎 power 咧吓，去屌柒佢啊！公公 唔系啊，通常你开得如果靓路嘅，嗱我就话俾大家听，我去亲都系靓路噶嘛。咁通常咧后边围咗两三重人噶啦，就嗰阵时开咧就两三个字先一铺噶啦。咁嘅时候你仲唔拍台叫佢开工先咩？系咪先？ 我哋煽动他，煽惑他人喎、 啊。唔系煽惑他人，屌！喂，比如话嗱，如果咧嗰、那个嗱，即系你开咗嗱，比如话你悭啦，你六点啦吓，悭六点，你唔使补牌啊。喂，那个庄啊，一开四点五点或者咩啊，你一定拍台猛叫佢嗌工啊！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啊？ 喂，有啲有问咧，可唔可以撕牌？你有冇见人撕牌啊？ 撕牌噶唔得啦，毁坏赌场嗰个嘅职嘅公物。 麻烦你入去保安室嘅你要。 唔得噶，呢啲又违反保安纲，要快，梗系小心啊！ 入唔到赌场撕，入唔到澳门撕牌。 你不如话食牌，真系啊，梗唔得啦。你千祈唔好做呢啲咁激进嘅行为啊！吓，呢啲乜嘢唔系俾你抗争啊？赌场系。赌场系咩娱乐噶？唔系俾你抗争啊 ？OK。搞清楚先嘅呢个娱乐场 之战，唔系图书馆之争。 咩叫娱乐场啊？娱乐场入边系娱乐噶嘛？啊，有个益友话贪字得个贫啊，知噶啦，呢啲系真系知啊，啲老生常谈嘅嘢，一定我依家都知噶，所以我就介绍紧俾大家听，你赌博嘅祸害系嘛？吓、啊，都系赌博祸害嚟噶。吓、啊，嗱、啊，有个阿 Phil Lau 咧就话喎，系咪要好似方蛇咁嗌红海湾嗰系？梗系啦。絕對係添啊！喂，如果裝寶牌，佢要三邊先至突張，即係縮啊！一定嗌佢縮縮縮，或者嗌佢三邊三邊三邊咁樣嗌嘅，要嗌牌嘅，你知唔知啊？即係好似嗌馬咁嗌嘅，有得嗌嘅喎，有㗎，有得嗌噶，你知唔知啊？仲要全台話俾你聽，嗰陣時咧就華人最齊心嘅時間啦！屌你個老味，真係～ 华人最 捻团结就喺个赌台一齐聚埋一边嘅时候，嗱，如果你冚家铲咧走嚟咧，你长路咧就喺埋你对面咧，嗰啲通常咧都系俾人哋屌嘅喎，俾人屌嘅系会，俾人屌老母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如果大家一齐买长闲长庄嘅时候，你突然间买对面，你即系买爆啫。嗱，嗰啲通常点咧？ 如果是醒目的呢，醒水的呢，就不坐位的了。但通常都没有位置坐的了，通常位置几重人的，但如果还有位置坐呢，那个都不会坐位的了。如果你走埋坐位，屌你咪个好撚衰仔嚟的了。大家全球华人咁团结的时候，你一下就买到家，屌你咪做汉奸，屌你个老尾真系。 严肃个 播国歌啊！ 一定要企喺度 肃立。系啦，你一定要企喺度，咪一定要企位，同埋咧，嗰啲冚家产唔会买大注噶嘛，即系买爆路，即系嗱呢啲叫咩咧？叫 bomb man 啊，炸弹人啊，呢啲叫做嗱、 啊，搞搞震， 炸弹人搞搞震嘅啫，即系想炸咗条长路。嗱、啊，通常嗰阵时咧就好齐心嘅咧，赌仔咧就叫佢扑街啊，叫佢咩啊咁样，即系点交钱啊咁样嗱。咁仲有话埋一样嘢咧，嗱，即系迷信嘢嚟噶吓。就嗱，呢支赌台咧，长路咧就围几重人啦，系咪？咁啊，嗱，呢啲赌注咧摆落去咧，嗱，佢咪装装悭悭咁样咧，咪分开嗰个格嘅，一格格嘅。嗱，你要记住，你哋如果行埋去买嘅时候咧，嗱，记住一样嘢，一系咧嗰一格咧，佢咪分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冇四嘅，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咁样嘅嗰张台，你摆喺个庄嗰度咧。唔能够摆四栋筹码，一系摆三栋，一系摆五栋。你如果得三栋咧，你唔好摆多一栋出嚟啊！嗱，俾人屌噶， 唔老礼， 唔老礼嘅四啊嘛，唔老礼嘅嗱，你咧就要一系你买一世咧就搭人住，嗌人帮手嗱，我搭你两千咁样嗱，你摆上人哋度。一系咧你就自己买两桶啦，屌你个老味，但系你唔好摆两个五百落去，俾人笑你喎，吓、啊，即系咁样。 大世要大世住。 你咧就一定即系总之唔好摆四行，一系摆五行，一系摆三行。嗱、啊，呢、这个有个不成文嘅规定啊，呢啲系嗰啲迷信嘢嚟噶吓，即系话俾大家听啊，费事即系依家过年咧去咗赌咧，唔知哇人哋喺度赌紧长庄嘅时候，你突然间摆千蚊喺隔篱，变咗四注，好唔老礼噶嗰口，如果爆咗话哇，你真系俾人问候啦啊，知唔知啊？唔老礼噶啊啊！啊 即 系 嗰 个场 景 真系虚 撼啊， 已经撼。哇，虚撼啊！屌你老味，一齐喺度睇，哇，一齐大嗌公嗰下，哇，公公嘅话嗰下真系好响，成个场都听到，话俾你听。吓、啊，真噶呢样嘢， 唔系搞笑， 唔系搞笑啊！呢样嘢系。咁啊，有啲益友话咧，撕牌就唔得啊，当你出千嘅吓。 梗系啦， 入 去保安室。 明白，唔好做呢啲，唔好以身试法啦吓，一啱揾澳门博监调查，好麻烦嘅，呢啲系会吓。阿friend Lam就话咧，最拉落嚟二十几口，喂，我嗰日 send 咗张图俾你啦，记唔记得嚟啊？三十几口啊，长路 系咩？长庄我冇留意喎，三十几口嚟 嘅咩？系我 send 俾你睇嗰张图啊，三十几口啊。话你嗰啲你唔执翻，嗰啲如果你执唔翻几鸡嘢，你都唔好话赌钱啦，佢系咪啊？即系你贪， 唔系你五嚿水买落去都过鸡啦。 你唔好讲话第一口切入啊！嗱，我当你开咗四口，你先至买落去啊。三十几口你都真系，你唔好同人讲五百蚊平注去啦，你唔好去翻屋企瞓觉啦咁样。开三十几口庄，你五百蚊口平注去翻屋企瞓觉啊！叫你真系唔好赌啊！啲人我 你起碼都過兩三關啦，喂，你過三關都對唔住自己啦。 五百、一千、一千、二千、二千、四千咁樣上，一定係咁樣上。你記住我呢句説話啦。如果長路你都唔係咁樣上咧，你花幾瞓覺，即係冇嘅嘥時間啊！嘥時間嘅你去即係做咩啫？你咁樣三十幾歐裝，你搞嘅呢啲叫做啊，呢啲叫做人生幾何啊？真係係嘛？冇个卅几口啦，十几口啊，你都执到笑啦，执豆咁执啦，啊！ 哇，三十几口应该真系为咧过百 几重噶啦，嗰口我话俾你，嗰口玩个零两个钟啦，即系卅几口啊！ 嗌到楼上楼下都听到， 听到啦，好虚撼噶啦，真系趁虚都冇咁热闹啊，真系啊！依家系啊，所有赌场又禁烟噶啦，嗱，以前有啲閪人咧就点咧，未禁烟之前咧。就屌你噶啦！咩喺度一路揸住支死人烟咧，一路喺度喷喷喷咧，嗰啲通常输咗嗰啲咧就喷鸠你嘅，就明知你唔中意，搞搞震嘅，系中意搞呢啲小动作嘅，系依家就冇得搞啦吓，一冇得搞噶啦。咁啊，大家都唉好齐心噶啦。如果系长路嗰啲就阿 Kerry Ho 就话见过有人咧 放一嚿水籌碼落人哋啲籌碼度，俾人拎翻起。嗱，呢個啱嘅，因為你呢啲叫做所謂搭住啊，你搭住嘅時候咧，係啦，你要唔係知會喎，你要先徵求人嘅同意。嗱，兩樣嘢嚟嘅喎，喂，我搭你住啊，同埋喂，我搭唔搭得你住啊？嗱，兩樣嘢嚟嘅喎，你係要徵求人同意喎，你唔係知會人喎，你諮詢人喎，知唔知啊？嗱，所以咧呢啲要記住喎，千祈唔好咧你行為搭住有啲撚樣咧唔中意你搭咧。你都冇撚印啦，係咪嚇？有冇見過明燈咧？嗱，明燈我見過一個咧，就係、是、應該係嗰啲印度佬嚟嘅，喺新加坡嗰度。咁我下暑假一次咧，我去旅行啦，又係當然去金沙啦，係咪？ 阿拉丁。 喂，你知唔知講？喂，嗰下 亞嗰啲全部買落去南亞嘅。 喂，嗰下咧，我單拖啊，同佢單嗱班長啊坐中間啊。我同佢一人坐一边啊，喂，几好笑啊！我见佢登咗两口之后咧，佢再连续登咗三口，我屌佢老尾，我就即系后尾嗰三口我有跟啦，我买佢对家啦，即系佢其实连续登咗五口啦吓、 啊。 喂，我去第三口，因为我忍唔住笑，佢啤捻住我，屌你老尾！唔系你知唔知系会忍唔住笑噶？嗰下系会，屌你！ 你问啦，你问你可唔可以俾三个愿望你？ 因为我咧嗰次咧就其实追数嘅嗰日临尾嗰日嚟噶啦，咁啊追到啊就系、是、靠嗰口啫，五百一千二千波子、哦，咁啊搞掂咗。 波子啊， 系啊， 倍喎、哦，四倍五倍喎、哦， 好似六倍噶定咩噶，五六倍噶， 五六六倍 系。系啊，嗰下劲啊，屌你个老尾有个神灯啊就哇嗰下，即系咧我见过即系暂时喺我人生当中最神灯就系嗰个啦，佢五口都登噶、哦， 好难啊真系。 系啊。 那個机会系好难， 最尾嗰下我忍唔住笑啊！屌你老，俾佢啤捻住。 喂，新加坡啲赌场系点啊？ 新加坡嗰啲赌场啊，嗱又讲下各地啲赌场啦。嗱，新加坡嗰啲赌场点咧？好斯文嘅嗰啲人又，新加坡得两间啫，一间金沙，一间就系环球影城嗰间叫做咩啊？一间就滨海湾金沙，一间就叫做。嗰間唔肯記得咗叫咩啦？嗱，另外嗰間咧，先講下環球影城裏邊嗰間咧，就係嗰間咧就即係啲台又比較少嘅，同埋咧就啲人咧圍埋比較多咧，又多大陸人啊咁樣咧，就好難圍台有得睇牌噶啦，就冇乜人嘅嗰度係其實。咁啊，你講金沙咧，就佢嗰個佈局咧，其實都似澳門個金沙，但係光猛好多嘅。同埋佢就分吸煙區同非吸煙區嘅，咁啊上邊咧就非吸煙嘅，嚇，咁啊佢嗰個地下嗰層咧就係吸煙嘅，嚇，咁啊又係要用護照入啦，嚇，嗰啲你都知啦，係咪？咁啊佢啊 冇乜所謂啊，好多賭場都係護照入噶啦。 其實越南嗰啲都係用， 韓國嗰啲都係噶， 韓國都係啦，係啊，韓國啊，係越南又係都係要用呢一個護照入嘅。咁啊，佢嗰、那个 会员制咁样啊嘛，好似 系啦。咁啊，有啲人又话：，诶、欸，我要私隐，咁你唔好去啦。诶、欸，唔好讲嘢，你咁 Q 多私隐，唔好去。咁咧就嗰、那个新加坡嘅金沙咧，佢就我记得嗰阵时我去呢个底注咧，就系25蚊波子嘅，即系你计翻应该系够半水左右啦，吓、啊，即系兑翻港纸就啊。圣淘沙系嗰间叫圣淘沙，嗰间我唔中意噶，吓嗰间个格局有啲似海记啊，因为。好鬼山寨啊！嗰、那個感覺俾人，同埋佢好似係嗱，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喺呢個韓國咧，有講下喎。佢哋韓國當地嗰個藍紅咧係嗱，澳門咧嗰個裝就紅色，鹹就藍色噶嘛。韓國調轉嘅喎，裝啊藍，鹹啊紅，咁撚奇怪嘅喎係。咁我去過最噏得嗰間賭場咧，就話説嗱，首爾嗰幾間你去過啦。好好招呼啦！屌你老尾，哇！七星真系最好招呼啊！话俾你听，你去到埋台赌一阵有积分咧，就有呢一个嘅人心鸡食啊，大佬又有嗰啲泡菜唔知咩嘢，哇！好食啊！嗱，唔系曳嘅，我所以我日日都去，我去亲首尔咧，就拣嗰啲嘅酒店咧，就喺个七乐附近噶啦，就但系你要喺首尔站嗰间至有，你如果去江南嗰间咧就冇得食嘢嘅 ，OK。就嗰間咧可以食早餐啊，因為你可以去到，你知唔知啊？佢24嘅，因為 江南嗰間啊。 咁你知我又一早起身要去睇景點啊、影相啊咁噶嘛？咁咧你就4:00去到賭場咧就啱啦。咁啊5:00咧、 就可以食早餐啦。五点钟食早餐，你食半个钟到五点半咪可以出发啦。嗱，咁啊，即系好 smooth 啦，成个行程系咪啊？又唔使钱喎，嗰餐系你最紧要系，你明唔明啊？又黐埋佢嗰餐 早餐， 吓你黐埋佢嗰个食咯。 唔系，因为你五六点咧，你想搵嘢食都冇乜地方嘢食噶嘛，韩 国系啦。咁但系佢啊，24喎，哇，咁啊真系。就係 fit 曬啦，係咪？ 食完個早餐先出發， 係啦，又唔使錢。好啦，咁咧就另外一間咧就叫做華克山莊啊，都係首爾嘅。咁嗰間咧規模大啲嘅，咁啊，但係都係好多大陸人啊。其實好多間間都好多大陸人 嘅，好多旅行團嗰啲 都係啦，旅行團大陸人為主啦。但係華克山莊就嗰個格局咧就好暗嘅，你一入到去好好即係冇乜燈光嗱，七落就好光猛嘅。華克咧就係、是。好暗嘅，吓、啊、俾人个感觉好，知好深沉咁啊，吓，即系又唔开灯啊，又唔成咁，好暗嘅。咁嗰个有一间咧，我去过最噏噏嗰间咧，就系应该有个叫大优啊， 嗯， 大优就系、是、 大优， 都系喺呢个釜山上啲嘅，即系第三大城市嚟嘅。 哦，大优啊，其实系大优市， 大优市系啦。佢跟住大優娛樂場咧，哇！我去過出邊又有嗰啲咁樣嘅雞頭喺度嚟掘泥路啊，又成日屌你嘅後尾，即係佢嗰個直頭係外邊咧，就好似工地咁樣嘅。咁啊入到去當然係都係都唔算金碧輝煌噶啦，佢就有啲免費嘅可樂啊、七喜啊咁樣咯，就冇嘢食噶。百家樂台就有六張咯，我好記得係，因為嗰晚都覺得把撚啊。因为我去咗一阵，太细啦，去咗一阵就冇玩啦。因为你游台都冇得游啦，六张佢开三张游閪咩？系咪先？咁啊，所以嗰晚都系我去咗一阵就走啦，当参观一下咁啦吓。最噏得就嗰间啦。咁啊，越南咧就去过一间啫，就系、是、嗱越南咧好多赌场咧，其实佢系玩老虎机嘅，唔系真人嘅吓、啊。你如果系河内啊嗰啲好多，其实唔系即系冇真人喺度，冇可观嗰啲嘅。咁你有一间咧就喺、 是、 吓、啊，有一间咧就喺呢个皇冠娱乐场咧，就喺呢一个叫做越南中间嗰个叫咩啊？嗰、那个依家阿Donald Trump同阿金金 显港 吓，显港嗰度系啦，显港咧就系、是、有一间叫做皇冠娱乐场嗱，嗰度咧如果你喺市中心， 越南中间嗰个系咩？ 越南中间咪系显港 森林咯。 嗱咁咧，嗰度咧，你喺顯港咧市中心咧搭的士去咧，我諗係港紙三四十蚊到啦嚇，來回都八十蚊嘅，一定係搭的士啊！你冇帶啲車噶啦。咪有啲友話叫我講啊，泛民啲撲街嘢，你聽重温啦，重温嗰度有噶啦。我哋一早十點鐘開始講咗兩個幾鐘啦，嗰啲泛民嘅撲街嘢，講咗好多啦。Simon， 你一陣間聽重温啦嚇，聽日聽重温。咁咧呢個華蟹睇下夠鐘未先未。仲可以講多陣，即係呢個越南咧，那個顯港嘅皇冠娛樂場咧，就哇嗰間就犀利啦！我喺嗰度都贏過，即係千幾蚊美金咧，就嗰一程咧去旅行咧，基本上就係嗰間嘢請啦， 免費啦已經， 係啦，免費啦，真係嗰間嘢咧就唔係賭越南盾喎，就賭美金嘅喎。 啊，我都想落一落去 嚇，喺、啊、去啦嗰啲，喂，你最緊要去嗰間， 啲環境又靚。 嗱，佢咧就唔算金碧輝煌嘅，裏邊都係。咁啊，一般嘅澳門嘅普通即係街坊嘅賭場嘅格局啦，台咧就十零張到啦，就個 min bet 咧就係、是、我記得係$25美金嘅、啊，我去嗰陣就係、是，咁咧就佢、但係佢啲路咧，哇，好靚嘅喎，好多都係嚇、啊，我即係可能我撞啱時間去啦，所以我日日都有去嘅，其實係我去越南 撞啱時間啲好路，但係佢得一間嘅啫嗰度， 1001間嘅啫，係得一間嘅啫， 哦， 係啦。佢其他嗰啲全部都係玩老虎機啊，或者係嗰啲電子機啊，咁嗰啲唔好玩嘅，嗰啲輸緊嘅，因為咁咧，你去到嗰間咧就係、是，但係嗰度最衰一樣咧就冇吸煙區嘅喎嚇，咁、啊、你又要焗住食二手煙，不過你唔怕啦，你都係吸煙人士嚟嘅啊，咁啊，但係嗰度就亦都係都好好服務嘅，有好多生果啦嚇，好、啊、多嗰啲熱帶水果啊嚇、啊，水果啊、鮭魚啊，屌你老味，等嗰啲有 水果 監聽嗰啲有。监听嗰啲有 水果都系鲱鱼， 水果系鲱鱼嚟嘅，要生果。但系嗰啲人咧就唔识读，你话我鲱鱼系生果啊 ，GW 嘅果啊，唔系果啊，果系嗰边个果啊，嗰、那个啊，果啊，又唔识噶， 好多人唔识噶，又识粤语啊，又话匪语啊，闹人哋生果啊，傻仔，有啲系生果生果。 果但系唔系呢个赌场靓唔靓咧，都系其次。 系 啲可观得唔得咧？ 哇，嗰啲可观咧又真系一流啊！你喺越南嗰啲，但系又你小心嗰啲叫做越南玫瑰啦，系 嗰啲嗰啲吓嗰啲植物啦。 但系嗰啲 小心植物， 嗰啲女可观咧又真系好靓啊！系嘛，就但系我都系主要系求财啫，去到因为你知啦，因为喂好老实讲，去到就冇乜娱乐噶啦。你显讲你有咩玩嘅，夜晚冇乜夜生活噶啦，就去嗰个赌钱咯。一赌钱， 有啲酒吧嗰啲噶嘛，应该都。 因为我又唔识饮酒嘅，所以就唔去酒吧嘅，咁变咗得即系得一个即系好好热门啦，都去赌钱啦，系咪吓？唔系间间赢钱嘅，有卡路士话我好搭水咁熟架步，间间赢钱，梗唔系啦，我赌赌参观下咁解啫嘛，即系话。 有啲赌场好吓人憎噶。 系好吓人玩噶， 有 啲系。 有啲人啲一世都唔会再去。 系啊，有啲一世唔会再去噶，系啊，你讲得啱啊。有啲有陰影噶嘛，你知唔知啊？咁啊，所以就係、是、即係，大多數地方嚟到講都係冇澳門嗰啲咁奔放咯，咁投入咯，玩得係嘛？你公嗌公噶嘛，嗌 picture 邊度有邊度有邊度有感覺啫？你明唔明啊？picture picture 咩屌 picture 咁啊？屌你攞咩公公就公啦 ，picture picture 咁啊屌，即係。好熱門咯，同埋咧，你又不得不佩服咧，澳門街嗰啲荷官咧係專業嘅，專業世界專業級數。屌你嗰啲外國嗰啲荷官，唔好話我遞佢啊，仲要喺度計點，仲要用嗰啲所謂紙差呼稱啊，play 啊 ，four 呢個莊係咩啊？莊係 啊 bank 就five。跟住就呢、這個 player 保牌嘛，唉，真係，即係佢要用個口噏出嚟，係防止自己錯啊！嗱、啊，呢、這個係賭應該賭場要求佢哋去做噶，同埋佢哋派牌好慢啊！佢哋咧同埋保牌咧，佢哋要睇好耐啊！同埋咧，佢哋最唔熟一樣嘢啦，就係當個莊係六點嘅時候，而個閂要保牌，佢保六點或者七點嘅時候咧，佢個莊經常唔記得保牌，搞到個機咧係著燈啊！哎呀，呢樣嘢係最緊要，佢哋都唔熟牌規啊！佢哋係嚇。 心算慢啊，可能 即系唔熟牌規啊，主要系佢哋因為我又唔想話咩啦，講咗兩講又話呢個歧視咁樣，因為我唔知啦嚇，啲各處即係啲叫做一方水土就養一方人啦，唯有咁講啦，係、哎、真係，但係即係計數就係計得慢啲咯嚇，即係佢哋會你補牌嗰啲好簡單嘅，比如話我哋係咪啊？喂，比如話裝四點，閂五點。悭保只公啊，即索噶啦嘛，即赢噶啦嘛，你个庄就输咗噶啦嘛，系嘛？ 啊，佢要谂翻转头个悭保得到咧， 佢又要再望一望个庄使唔使保咧？咁样屌你咪慢捻咗咯，你好唔 smooth 啊？嗰、那个过程好唔流畅啊？你明唔明？对于个赌客嗰个用家嘅体验嚟到讲咧，系争咁啲咯，哦系会啊。有个亿又话，就算有人出千，你睇唔到。点处咁？你如果你觉得赌场会出千嘅，咁你即系等于觉得马会嗰啲会做马嘅一样，咁你唯有嗰只劝你唔好赌咯，就系。其实马会都以前都试过有做马案嘅，咁你一阵都继续赌啦，吓赌就冇得防噶啦呢啲嘢。這些